trapped in your eyes the moment you looked at me. From across the room, those eyes kept following me. Something popped in my brain, no baby, only you I see. Feels like I'm going insane and only you can save me.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1月5号星期六的晚上10:08，今晚呢除了小弟神驹之外呢，还有兴王陈都响树的。 在这里大家好。 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的。咁啊，今晚咧，我哋电话热线全面开放，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欢迎大家咧，依家可以系开始打电话入嚟噶啦。海外嘅益友咧，就敬请将你嘅电话号码系 PM 发送到系我嘅 Facebook 个 account 嗰处，咁我咧就会系接电话嘅时候咧，就检查个 Facebook 咧，睇睇有冇海外益友咧就发送呢个电话号码过嚟。刚才有少少嘅技术问题，因为 YouTube 嗰度咧系改咗个编码咧连唔到线，依家相信咧已经系接通咗噶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吓 又赖技术问题咯， 唔系赖啊，依家事实上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希望各位益友咧继续系做足益者三友嘅精神，就系、是、咧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吓，咁啊喺呢个咧就系、是、记得大家帮帮手啦。因为我都讲咗冇人听咧，就执柒咗佢嘅，呢个系事实嚟噶吓。咁啊就系、是、见到 YouTube 方面咧，似乎咧已经系运作得都顺畅啦。好啦，我哋依家咧先嚟一节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咁啊，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及有一两阵微雨啊。明日天气转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咧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周中期咧有几阵雨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7%啊。咁我哋咧就系、是。依家咧就系睇紧咧，刚才位益友已经打咗嚟啦，就系81912047130条线吓。咁、咧就系呢一个嘅睇到嗱 YouTube 方面咧都 OK 啦、啊、已经系见到嗱好多益友咧喺度留言啦 ，Vincent 姐啊系嘛，汪汪吓、啊、就系啊最佳拍档啊，兴旺陈喺度啊，咁大家多啲支持啦吓、啊，即系呢、這个。呢、這个 Sam 去个嗰个同埋啊麦家系嘛， 唱首歌咪有， 系 咩唱啊？ 系啦，咁啊大家咧就系、是、记得多多支持啊！上嗱阿 Ray 叶咧就话上次 Sharp Cut 完咗都唔知道，嗱咁呢个咧都系上次系1月1号咧嗰个，因为系倒数嘅节目嚟嘅啫，嗰、那个就系、是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就都话都准备咗。都颇多话题喎吓，咁、啊、首先咧就哇支麦都冧埋添吓， 冷静啲啫， 系咪？因为咧依家嗰个，因为咧我迟啲买翻个架咧要装翻支麦噶啦，呢、這个真系冇办法。 想麦 stand 都要买啊？ 咪系啊，要个麦 stand。如果唔系咧，我长期揸住咧，喂大佬，我揸2个钟头都唔掂吓，手都即系只手咧 都痛埋吓， 就阿伯嘅啫， 即系你边维园阿伯，你明唔明啊？ 你揸两个钟咪啫，咪叫你揸翻。 唔系你揸两个钟咪都好麻烦啊，都讲书咩？系咪咁？所以有个咪 stand 都重要。嗱，我哋咧就系、是、今晚咧，首先嗱，即系我哋都讲咗啦，商业电台一年有威一晚咧，嗱呢个梗噶啦。咁啊，即系俾佢威下啦。嗱，嗰晚咧就有古天乐咧就攞奖啦，呢、這个。什么我最欢迎嘅， 我最喜爱男歌手， 我最喜爱男歌手啦。嗱，呢个我唔会批评佢嘅，因为呢个系通过民主嘅选举产生，不过佢系小圈子嘅。嗱，你要留意，即系嗱，我唔会批评古天乐， 民主系有冲突嘅。 我唔会批评古天乐嘅，因为呢个事实上的确系入场人士嘅民主选举产生，但系佢小圈子嘅呢、這个咧，同古天乐系无关。嗱，佢有情有义，嗱，我哋冇理由批评佢嘅。咁但係你商業電台玩呢啲嘢兼密嘢，喂，兩年前啊，你偶像啊鄭欣宜都攞過呢一個我最喜愛嘅女歌手啦。咁呢啲呢 夠癲呢個 即係純粹呢就係、是、你嗰啲嘅商業電台商業戰台或者係商業戰台啦，呢、這個即係幫佢證明啦，係咪？我唔驚俾你告嘅，大家有言論自由。我今晚所講嗰啲嘢，如果有啲嘢你认为我係有诽谤性嘅，你就入纸去告我。因为我呢一同商业戰台讲，我真係唔驚嘅呢啲台係。因为你係戰。OK? 你係戰啊。嗱，我话俾大家听佢点戰法呢，呢一样嘢呢其实基本上呢我諗呢即係有返咁上下年纪嘅益友呢其实都会知道嘅。不过呢我就将呢一个所谓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咧，佢31年以嚟嘅测试咧，嗱就辑录咗吓，咁咧就系呢一个即系专业十大啦，啊呢个依家有11大嘅 ，OK， 达咗章嘅，一阵间话俾大家听点解。嗱，首先咧商台咧呢一个咁嘅所谓叱咤乐坛颁奖礼咧吓，嗱我问你兴宏诊，嗱你话佢维威卫，你点解咁讲咧吓？ 因为嗰阵时即系咪前年啊？呢个郑欣宜攞奖啊， 吓， 因为即系我上网睇啦，唔肯定嗰啲系咪真啦、啊，就因为佢死鬼老母，即系托孤咁样托俾人啊嘛，想佢喺呢个 咩托孤啊，刘备啊，黐线，白帝城啊，托孤嘅 啫，即系佢想佢个女喺呢个乐坛有啲成就， 嗯， 咁样咯，咁咪。咁阿莫伟文好似都帮好多噶嘛， 吓、 啊，你又即啲好嘅作品，即歌词嗰啲就揾佢唱咁样，咁咪成班好似 friend 咁咯。 即系所以你都认为嗱，佢你系认为佢有不满嗱，我话俾你听，商业戰台咧 系我最喜爱女歌手， 商业戰台咧就真系特别戰嘅。嗱呢一样嘢咧真系众所周知啊。嗱佢点戰法呢，嗱，我咧依家咧唔系即系口讲无凭嘅。第一样嘢，嗱，佢呢个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第一届就1988年嘅时候咧搞嘅。OK， 咁啊，即系31年前啦。喂，你第一届搞嘅时候，嗱，有两样好重要问题。第一样嘢，当阵时88年，你知啊，阿妹姐仲系如日方中嘅，嗰阵时事实上系好红嘅。陈慧娴都未挑战得到佢嘅，88年啊，讲紧唔系89年吓，88年嘅时候有啲咩嘢歌啊？胭脂扣啦，系咪大热啦、啊？喂，攞埋影后嘅、啊，好啦，你话佢出咗一只碟，嗱呢啲冇得好讲嘅，一只碟啊够屌打晒啦，你睇下个销量啦，自己查翻呢、這个去呢一个唱片销量榜嗰度，好啦，第一届商台搞呢一个嘅。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嘅时候咧，咁你知啦，佢嗰个女歌星奖，咁佢又分金银铜啊嘛。梅艳芳竟然系金银铜都冇嘅，冇份啊！嗱，系冇份、啊， 有冇需要解释下原因啊？ 嗱，系完全咧系冇份、啊。嗱，根据咧嗱，当日咧有啲嘅报章嘅报道咧就点讲咧？佢话商台嗱呢个1989年1月19号嘅报道啦吓、啊，即系讲紧88年嘅嗰一届 颁奖典礼。嗱，咁点写咧？嗱，咁啊，当年嘅报道系咁嘅。商台举行嘅叱咤乐坛流行榜多个奖项之中咧，梅艳芳就榜上无名啊。对于呢个赛果咧，唔少人感到意外。梅艳芳嘅反应就系咩咧？就佢话商台咧只系一间机构，唔代表全世界，公道自在人心。哇，讲得好，妹姐。嗱，呢啲啊真系好嘢啦。OK， 嗱，即系俾掌声佢，由心而发嘅。佢话当晚嘅颁奖礼咧，梅艳芳就冇出席，佢就表示咧实在太尴尬啦，吓、啊。佢即使有好朋友攞奖咧，都会为佢开心，但自己会有一刹那嘅失落，为免有尴尬嘅情况出现咧，就冇出席到嘅。嗱，呢真性情好嘢，俾佢掌声，梅艳芳。嗱，好嘢呢真系，真系好嘢。 咁佢上台嗰个所谓颁奖典礼有冇啲咩评分准则先？ 佢就话计，佢当时都冇讲嘅。OK， 咁啊，但系咧，你继续听埋落去先。个梅艳芳估计咧，今次未能得奖咧，除咗系88年咧，佢只系推出咗一张唱片之外咧，佢近期啊好少参加商台嘅活动咧，亦都系落败嘅原因之一。哇，好嘢！感言啊，梅艳芳好嘢啊！嗱，呢啲真系俾啲掌声佢，真系。 即系唔出席嗰啲活动就冇奖攞啦。 咁啊系咯，由第一届开始咧，冚家铲嚟噶啦，余真、维威威，第一日开始咩？商业战台由 Day One 开始已经咁贱噶啦，啱唔啱啊？ 即系 立捻杀咁样嚟到系落一个喂大佬梅艳芳嘅嫁给俾香港的女儿啊，唔该你啦，咁样系落佢。你商台捧啲咩人出嚟啊？除咗611捧咗一个林忆莲出嚟之外。30几年只系捧咗啲咩人出嚟啊？话到口中留半句，翻去瞓觉啦去。商业战台就系一个战台，话俾大家听。由你当日2003年点样迫害大班，系嘛？点样迫害郁敏？我已经屌你，咪同你呢个台咧，根本上系不共戴天。根本上你讲咩扮咩为人民发声啫？你个垃圾台，商业一台又垃圾，二台又垃圾，维威威。不知所谓。嗱，1月23号咧有篇报道喎，咁佢又点写咧？吓、啊，就话嗱，阿梅艳芳咧，佢提到商台嘅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榜上无名咧，阿妹就唔想提起呢件事啦，即系透露咧。日前接获商业一台总经理余真的电话，向他解释未能获奖的理由。阿妹形容当时只是哦了一声就算数了，这些好东 西。费事理你。 真是好东西，这些真是好东西。豁达是吗？话不去不去，喂你没有奖给我去来做什么？啱不啱啊？我去坐懒板凳啊？喂，当时是如日方中啊，梅艳芳是。红遍整个东南亚是吗？咁样系落佢，咁样为之系新潮啊！咁样为之系潮流嘅指标啊！吔屎啦佢！当日你可以咁样所谓拆大台哦，因为咧谭咏麟同梅艳芳咧就系、是、当时最如日方中噶啦。嗱，我唔俾面佢系嘛，大阿哥大阿姐都冇面俾。嗱，我咧就咩啦，悭啲啦，依家我都拆你台啊，唔好意思啊，你好威咩？商业电台吓，嗱、啊、一阵间一路讲落去啊，你个台咩由头到尾贱格。我怕咩讲啊？喺呢度，你冇恩于我噶，唔好意思啊！我唔怕讲，完全同你冇任何利益瓜葛。你根本上由 Day One 开始，你咁贱格噶啦？点解一个蝉联四届嘅最受欢迎女歌星，可以喺你商业电台首届嘅颁奖礼当中系连个铜奖都冇啊？咩准则啊？依家就话计 waiting 嘅第一届系咪啊？讲嘢。你叫你阿余真呢个肥婆出嚟解释翻咧，点解1988年嗰阵时梅艳芳系乜奖都冇啊？点解要俾佢受到咁嘅奚落啊？仲有第二样嘢，依家讲第二点啦。1987年嘅嗰届，嗱，大家咧就算唔系卵迷啊，都会知道佢喺香港电台嗰个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宣布咗佢以后唔再系领取任何具有竞争性嘅音乐嘅奖项噶啦。这个谭咏麟讲的嘛，我想你也有印象的，兴皇臣就算你不是那个年代都会看过有关的片段的。因为他都说即是实在是要需要给其他的乐坛的新人机会，就算你现在这样今天怎样屌他闹他投共论炒皮论都好， 佢当日咁样讲咗呢一句嘅时候，事实上系俾紧其他人嘅机会。好啦，佢八七 天王咁样上位嘛之后， 吓唔系后屘系啊张国荣咧系去上咗先嘅。好啦，都唔紧要，我主要唔系讲呢样嘢。佢都已经宣布咗话唔攞奖啦。点解你1988年嘅时候专登故意颁个奖俾谭咏麟，又颁个银奖俾佢啊？ 即系佢上咗火星，佢一年后先攞翻嚟啊？ 吓，仲要唔止一届、啊？你系1988、1989、1990连续三届颁个银奖俾谭咏麟、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老嘢，你快啲去死啦，系嘛？你唔攞奖，你宣布唔攞奖得，我捻狗咁捻你啊！谭咏麟捻狗咁捻啊！你话唔攞奖就得啊？我三届都俾个银奖你啊！金奖我中意俾张国荣又得，俾边个都得，就系唔俾你谭咏麟。你咁样靠呢啲咁嘅奚落人哋、中伤人哋嚟到上位嘅颁奖典礼，收皮啦！呢、這个肥婆由头到尾立心不良，点解你人哋宣布都唔攞奖，你连续三年故意颁俾佢？咩意思啊？喂，系你哋啲人睇得咁热衷嘅咋？一阵又话要搞新媒体，一阵又要拆大台，屌你咩围捻住个商业战台喺度嚟起舞？嗱，我系屌臭你，吹咩？我喺一个台屌臭你，你可唔可以喺个商台屌臭我？你会咁益我咩？我由头到尾同你商业电台不共戴天，话俾你听，呢啲唔系无缘无故的恨啊，而系呢个台战到无伦，为咗续牌，屌你老母又炒大班，又炒玉文，未同你计。贱啊嘛！你个台系，仲有讲紧第三样嘢。喂，你头嗰届你啊叫阿梅艳芳坐懒板凳，我话俾大家听，妹姐咧八九年之后咧，佢都话啊，我依家咧就会宣布咧就唔攞奖啦。嗱，佢都有宣布嘅。OK， 佢八九年嘅时候攞埋最后一届嘅喺 TVB 攞埋十大劲歌金曲嘅最受欢迎女歌星之后，攞埋嗰届佢唔攞啦，即系唔再即系学阿伦咁样，都唔好讲学啦，效法啦，或者吓。啊咁佢唔攞咯，好啦。点解你1991年嘅时候又故意颁个银奖俾阿梅艳芳？嗱，呢啲系咪立心不良？嗱，你话一铺系咁，话诶佢故意针对阿伦啫。咁阿妹姐，点解你佢91年嘅时候你又颁个银奖俾佢？第一届你又乜奖都冇，吓、啊？去到佢话唔攞奖嘅时候，你就专登颁个银奖俾佢？呢啲咩意思啫？你唔系故意奚落呢两位大哥大姐系咩意思啊？我听你靠中伤人哋，靠奚落人哋上位嘅，你他照你会有一咁嘅一日啦，肥婆。林日希俾面你，大哥俾面你，我唔俾面你啦，告鸠我啦，笨柒。你台贱啊嘛系，咁样搞嘅咩？你个颁奖嚟应该颁俾一啲值得颁嘅人啊嘛。哦，原来系随便你中意颁俾边个，佢就有得攞，就要擦你肥婆鞋，托你肥婆大脚，悭啲啦。第二个会咁做，我都唔会咁做。话俾你听，商业战台战捻到无伦。再讲落去，嗱，今日你中意闹啊刘德华点样支持填海一回事。当日刘华华啲或者华仔啦吓，依家叫华叔可以 ，OK？ 喂， 华叔第二个尴尬喂， 唔系嗰个，唔系姓福姓嗰、那个，好啦，喂。因为得罪咗你肥婆，长期冇奖，到后期翻翻去唱《甲子情缘》嘅时候，唱翻你呢个商业电台呢一个嘅广播剧嘅主题曲嘅时候，先至开始有翻奖。成个90年代最辉煌嘅时候，四大天王佢冇奖，点搞啊？就是、因为得罪咗你肥婆。再讲一个，嗰、那个唔知李克用、李克劝叫李克勤 ，OK？ 好啦，又系因为得罪咗你肥婆，又系长期冇奖。所以佢呢嗱有啲人就话诶佢呢係 TVB 契仔，冇辦法，我话俾大家听，因为当阵时最保护佢嘅就係 TVB， 最力捧佢嘅就係 TVB。呢啲人係飲水思源啫，我觉得你唔应该批评佢话即係佢逢 TVB 呢就一定保驾护航，冇辦法㗎，因为对佢有恩㗎嘛。 佢最霉嗰啲得 TVB 可以上㗎嘛， TVB 都俾好多机会佢上去。 俾佢讲波又俾佢试下係咪呀，俾佢曝下光有乜问题呀、啊。起码人哋饮水思源，冇好似黄蓉带呢冚家产咁帮捻完佢，仲系呢踢帮过我嘅契弟啊，大佬！我觉得冇问题嘅。嗱，你闹佢点样世界就一回事，佢撑翻 TVB， 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 TVB 喺佢最霉嘅时候都肯捧佢。嗱，呢样五宗罪啊 ，OK？ 第六样嘢 就系、是、你嗰个郑欣宜攞到咩2016年，2016年我最喜爱女歌手，你啲小圈子选举啊嘛，入场嗰啲、啊，你场外嗰啲唔计，场内 Marty 啊依家搞，咁啊算啦，系咪？你话佢呢个做 show 啫 ，OK 算 wave 咗佢，你当好啦。仲有一样嘢。喂，你嗰啲咁样嘅商台，喂，专捧自己有唔紧要㗎，当阵时你捧611林忆莲得，佢有实力嘅，我都冇所谓。好啦，到后期捧呢一个软硬天师，佢话唉，啲、哎、人都觉得搞笑，都冇所谓。到后期捧咩呀？咩 I Love You Boys 啊，嗰、那个咩呀？嗰两只奇奇怪系咩人啊？ 叫阿尖啊？ 咩呀？咩阿尖当奴啊？吓、啊，做咗几多年啊？做咗廿鸠几年啊 ！I love you boys 啊，捧个咩有意非文啊，捧个咩啊？林海峰啊，林海峰攞最佳创作人啊！喂，你出咗广播度冇人听啦，你单飞捧呢啲人啊？你专捧自己有啊？系咪？你对乐坛有咩嘢啫？你咪专捧自己有咯，系咪啊？你啲有闹其他台，诶、哎、TVB 都专捧佢，起码嗰啲唔系佢签翻嚟噶嘛，佢唔系净系。颁俾华星啲人啦、啊，以前唔系净系颁俾华星，依家唔系净系颁俾星梦嗰啲人啦、啊，你点会颁俾自己的 DJ 啊，大佬？咪垃圾嚟噶呢个台。好啦，第八样嘢，呢、這个亦都系令到我咧感到反感嘅。嗱，唔知道你哋觉得反唔反感啦？头十五年嘅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每一届都预留咗起码十分钟俾呢个肥婆讲嘢嘅。嗱，如果你有话，诶唔系讲五分钟啫，唔好意思，我讲错 ，OK。但系每一届都预留咗时间俾余真讲嘢嘅，你够胆话唔系啊？佢系咩水啊？点解每次颁亲大奖嘅时候，嗱，如果大家有印象，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咧，如果颁呢一个金曲金奖咧，有时都会揾下李孝和夫人。即系早即系头嗰几届啦 ，OK， 当然唔系依家啦，屌，都揾下啲大粒啊出嚟颁奖嘅，但系嗰啲大粒颁完就算噶啦，唔会咁多嘴喺度讲嘢，发表呢啲咁样嘅讲话嘅 ，OK， 你肥婆咧 重要讲话， 系啊，你肥婆咧每一届都发表啲重要讲话，即系咩啊？即系话俾人听你系商台揸 fit 人，边个要拍你码头就要托你大脚擦你鞋，系咪咁啊？咩意思啫？吓、啊，唔见李孝和夫人出嚟发表讲话都黐线嘅，你都好啦。要讲埋咧第九样嘢，嗱、啊這個、呢个咧，我相信好多益友咧都反感，就系、是、你草蜢连续六年啊，即系由1990年开始到1995年，系到家驹仲喺度，到家驹走咗，佢都系攞组合嘅金奖 ，Beyond 咧就攞银奖嘅。喂，嗰阵时已经系出晒咩《海阔天空》啊，《真的爱你》啊，咩《长城》啊，打乜嘢大地出晒噶啦，已经系最好嘅 Beyond 最好、最黄金、最辉煌嘅年代，长期都系攞银奖，咁就由草蜢攞金奖。嗱，咁啊呢个你哋觉得系点样啦？你希望陈觉得公唔公道先呢样嘢系？ 都系嗰个啦，有冇解释原因啊？ 佢依家就会话系 争议性嘅，就算你系真系要觉得草蜢好啲嘅，咁你解释个原因咯。 吓、啊，佢依家就赖话，即系诶，我哋因为我哋系计商业电台嘅，即系播放次数嘅，咁以前就唔知啊。以前因为佢冇一个即系公布公开嘅准则嘅， 咁已经够死啦！商业电台嘅播放次数，商业电台即系自己控制噶啦， 吓、 啊，即系自己啲 DJ 控制噶啦。 系啊，喂，咁你呢个公唔公道啊？草蜢连续六年可以攞金奖。90年、91年、92年、93年、94年、95年，到家驹走嗰年，你都系要系落 Beyond 嘅。嗱，呢个台咧就靠系落其他人咧嚟到去搞起嘅。所以我点解由头到尾啲人喺度嚟吹捧佢啊？又话哎呀好感动，我由头到尾我都冇感动过，因为呢个台系垃圾贱台，贱啊！以前细个唔识，冇办法。到你后尾再查翻呢啲事实嘅时候，你再蒙住自己对眼咧，我话听你都系一个扑街嚟嘅。你到依一刻你都仲话，哎，商业电台有一个客观嘅准则，因为佢咧就话计呢一个播放次数而颁奖啊，你都系一个扑街嚟嘅，你都系蒙捻住对眼嚟到评论嘅啫。话俾你听，佢嗰啲 DJ 有自主权咩？播边首歌，扑边首歌， 你试下好似蔡枫华咁啊，一晚净系播自己歌炒啦，即炒啦。你知唔知蔡枫华以前 DJ 嚟噶？喂，有几晚啊，成日成晚净系播自己啲歌啊，咪俾人锯咗咯。李信啊，商台嗰啲咁嘅 DJ 可以自己决定拣边首歌去播啊？丢你老尾，真系，即系等于马会请个马评人翻嚟，佢会唔会屌马会啊？ 逢 例牌唔闹马会啊嘛，例牌唔闹骑士噶啦，拉马明知嗰只马系拉啊，佢都唔够胆讲话嗰只马系拉马做马啦。所以点解董彪啊彪叔会俾人锯啫？因为佢亚视请啊嘛，佢真系独立噶嘛，作为一个媒体， 马会 啊，马会请翻嚟喎，喂，即系等于你商台请你嘅， 会唔会闹商台？ 喂，佢叫你播嗰只歌，你咁啱唔播啊？戆鸠啦，唔好。編輯自主啊，系笑死人啊！真系，你都唔记得咗嗰阵时十几年前有一单嘢，咩十八铜人爱乐区就帮俾民建联冠名赞助，喂佢为咗钱有咩嘢啫？咩风骨啊？嘥气啦，讲嘢真系，你系咪商业战台嚟噶？呢个系对唔对得住阿林斌啊？十八铜人爱乐区，妖嗱声真系，喂以前我细个唔知，我无知。我曾经吹捧过你商业电台，我都要忏悔啦。当嗰阵时我都冇乜人识嘅，啊，依家都冇，系依家都冇 ，OK， 依家有百零人识路啦吓。好啦，最后一样嘢就系、是、你肥婆搞呢一个咧叫原创歌嘅运动，你由92年开始搞，搞咩呢？因为原创歌运动就系话呢一只歌。曲词编监佢都系要由香港本地制作噶，呢啲唔系本土派啊，唔好意思啊。嗱，有啲人就诶，咁、哎、咪好咯，我哋要发展本地嘅乐坛，错。我听点解错呢？一个少少几百万人口嘅地方，系好难去嗱，我话俾你听，填词嗰个嘅所谓难度咧系最低嘅。嗱，大家用嚟用去都500几个常用字嘅啫，你再用得其他嗰啲。嗰2000几只普及嗰啲字咧，有啲人都唔识噶啦。再其实中文字有60000几个，嗰啲系废噶，冇用噶。一二体字啊，变体啊，嗱嗰啲冇用嘅。最常用填嚟填去都系嗰500几个嘅啫，常用字系。所以咧，填词我自己都有填啊，唔好话我踩人哋，我自己小弟都有分填啊。好啦，其实填词嗰个所谓含金量啦，又话蜚语啦吓，嗰、那个所谓嘅难度系最低嘅，作曲难嘅。啊，唔系喎，佢有哼几个音，你唱 demo 哼几个音，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啊喂，咁啊已经系一个歌噶咯，咁你都要作到先得噶，仲要系 hit 嘅先得噶，求其作念口簧鬼唔识咩，系嘛？最难系咩咧？编曲嗰个 arrangement， 全香港冇乜几多个做嘅啫，所以你见有好多嗰啲曲式啊重复噶，嗰啲即系编曲啊。听人听话好似好相似咁嘅，因为做嚟做去都系嗰几个人啊嘛。好啦，你搞呢一个原创歌运动，你就要令到其他有啲所谓改编歌。嗱，依家其实可能有啲后生啲又唔知啊。改编歌系咩咧？嗱，日本好 hit 嘅嗰只，嗱，依家有一只好简单啫。嗱，我话俾大家听，钟镇涛嗰只《让一切随风》，大家系人都识唱啦，咸版嘅都识唱啦，系咪？ 唔识啊，点唱？ 吓、啊。咸版我唔记得咗，你仲有整一句俾我得啦。呢一个咧，让一切随风，就1986年黄沾填词嘅。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啊？1970几年喺日本嗰度出噶啦，七几年已经喺日本出咗系 hit 咗噶啦，跟住再系台湾嗰度已经作咗一个嘅国语嘅版本，叫做《爱你一万年》。我决定爱你一万年。是这样唱的。好啦，那时是70几年。差不多80年的时候，好啦。86年的时候啊，詹叔拿回这首歌出来。写给阿 B, 钟镇涛捧回红他。喂，这首是不是改编歌啊？嗱，这些就叫改编歌啦。即是那首歌不是本地人创作的。就叫改编歌啦。因为歌词一定是本地人创作的啦，如果唔系就搞唔掂噶嗰啲粤语。 或者广州人唱创作啊，变咗。 咁咧，你讲紧如果原创歌咧，佢原创歌意思就系连嗰个曲同埋编咧都系本地人。嗱，呢个系好有问题啊！你肥婆呢啲叫咩咧？刚愎自用， 本嚟香港就系一个咩啊？中西文化交流荟萃嘅一个大熔炉啊嘛，唔系熔岩啊吓，大熔炉啊，即系你自己嘅创作嘅歌又有，其他外地创作嘅歌，阿伦嗰只孩儿咪菲律宾嘅咯，你都知啦，系咪？喂， 大把成日唱嗰个嘛， 大把其他地方嘅歌啦，泰文歌有啲人拎出嚟改编啦，嗱太多啦，实在呢啲 西班牙都有嘅， 西班牙都有，好啦。你咁嘅时候，咁你嗰个乐坛发展咪健康咯，咪蓬勃咯，因为有好多唔同嘅 melody 出咗嚟嘅时候，嗱唔同嘅曲风系嘛，你都学你话斋西班牙、欧西嘅又有，吓、啊、东南亚嘅又有，东洋嘅又有。 小风波都系外即系英文歌嚟噶。 小风波咪澳洲嗰个咩咯 ，Air Supply 咯，好啦。咁嘅时候，你咪系有一个更多嘅即系所谓嘅旋律啊，入到嚟香港咯。你唔系，你刚愎自用。你话，哎，我一定要自己人创作。你自己人有几多人啫？你四百几万人口，我谂作曲啊难过作词好多噶。如果你要作一个好嘅曲，系难过作词好多噶。词大家填嚟填去嗰度五百几个字嘅啫。你自己如果作曲咧系好难嘅。有一个好嘅 melody， 你应该用咗佢个 melody， 然之后写翻啲粤语嘅歌词落去啦。咁你先叻啊嘛。你唔系，你完全排他排外。呢啲唔系本土嘅，呢啲系扼杀咗成个创作嘅。好啦，你呢个就系呢个商业站台呢、这个十大问题。咁啊，再讲讲咧，第十一样嘢系咩咧？第十一样嘢就系、是、你呢一个连续两届颁最佳填词人大奖俾陈永谦啊，令到有啲人咧系好反感。嗱，我话俾大家听。你反陈永谦咧，都系废嘅，都系冇用啊！嗱，我解释俾你听点解。你如果净系反对陈永谦，你踩低佢、贬斥佢，冇意思嘅。呢啲叫咩咧？叫宋江反高俅，就反贪官咧，不反皇帝。如果唔系姓赵嘅皇帝懵捻咗啊，点会请高俅啊去做大官啊？如果唔系嗰啲唱片公司嘅高层。懵捻咗，点会交由几个人、几个填词人都垄断晒整个粤语乐坛啊？你谂下啦，大家系咪先啊？嗱，冇人讲啊，呢啲嘢系，因为我唔准备入行啊，我唔怕讲啊，呢啲系得罪人啊，得罪人啦、啊，系咪？唔怕讲，我唔会发呢啲咁嘅填词人梦嘅，唉，嘥气啊，因为你都搞唔起嘅，睇见你啲咁样咁捻眼冤啊，就知道你搞唔起啦。作曲又要本地人作。作词就三几个人搞寡头垄断，你呢个香港乐坛点样唔死啊？即系你点样去话要整翻生佢啊？电击佢都翻生唔到啦！你咩乐坛嚟噶？呢个系来来去去林夕、黄伟文，依家加个陈永谦多啦，个林若玲好未啊？其他嗰啲人有咩机会啫？一年填几多只歌啊？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出现？你有冇谂过？大家嗱，我依家咧啊踢爆你班贱人啦！有人写过噶，不过冇乜回响噶呢啲嘢系。OK 嗱，咁我抄翻咧嗰啲嘅文章出嚟。嗱，啲冚棒咧系即系有人写过吓、啊，一啲乐坛嘅前辈系写过。咁啊呢啲嘅问题咧，我觉得咧要值得咧系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嘛？即系唔好俾佢哋咧有一种咧，即系欺压啲新人。喂，有冇可能香港你而家七百五啊几万人？喂，乜得三四个人系识得去作词嘅啫咩？有冇搞错啊？喂，讲出嚟冇人信啦，系咪啊？即系喺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千禧年代，仲喺度搞啲寡头垄断嗱，我觉得咧好卑鄙嘅呢啲系。你成个乐坛咧，今日搞到咁样。唔好淨係委过于人，你唔好淨係求即係求诸人，你要求诸己，你自己有啲咩过失先？有冇諗过先？嗱，呢一样嘢呢，佢从来係冇呢用个脑呢去反省过，你涉高枕头諗下啦，呢一样嘢係啱唔啱呀？好啦，嗱，因为我哋睇一睇呢就係呢一个文章真係值得呢嗱同大家分享呀。好啊，呢、這个黄志华嘅，佢话咧嗱， 即系点样咧？粤语流行曲乜乜乜嗰啲唔使讲啦。嗱，有一个所谓 demo 词嘅制度，嗱就系咧对于一啲所谓未入行嘅词手咧，嚟到针对佢哋去做嘅就点咧？有啲歌佢要卖俾唱片公司嘅时候咧，就揾啲人写啲所谓嘅 demo 词上去。嗱，嗰班友冇酬劳嘅 ，OK， 咁只歌卖出去咧。间唱片公司就会另外找一些有名气的人，即是林夕和黄伟文和陈永谦和林若玲等等啦、啊、原先那首词呢就丢他的当垃圾。好啦，他幸运的话呢就会有一些的词手呢就会获得赏识的。咁开始呢就有机会呢为歌手写词啦、啊。好啦。佢话嗱点咧？佢话有咩制度咧，就会衍生相关嘅寄生行业。因为有咗 demo 词嘅制度咧，近期就衍生出一种学习班，俾啲词手去学习点样又快又好咁写啲 demo 词。如果个词手愿意嘅话咧，就每份词俾$80，仲要贴钱去做啊，就会得到所谓主持导师嘅评语，以功改进。喂，你呢啲咁样嘅行业？喂，个排他性系咁强嘅，你有鼓励人入行咩？吓、啊， 黄杨达都试过做呢啲嘢啦，就开班教人写词啊嘛。 喂，呢啲所谓呢啲咁样嘅嘢，喂，咁捻排他性嘅。嗱，一阵间我哋会播埋潘元良讲咩噶？潘元良都对呢样嘢有微言噶。好啦，你呢啲咁样嘅制度底下，点会出到啲好嘢啊？哦，原来写完嗰啲嘢俾人当垃圾掉嘅，跟住就另外揾个有名气嘅人去写，嗰、那个人系咪佢自己写得成问题啦？大把传闻啊，都系依家你系冇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嘅客观嘅证据啦。就佢哋基本上都系自己挂个牌头外判出去噶嘛。嗱，我唔知呢啲，因为咧就系冇证据嘅，咁我都唔讲啦。咁你问嗰啲填词人啦，有啲某姓林嘅，一年可以填千几首歌嘅，咁啊嗰啲我又觉得佢好叻噶啦，呢啲真系。一年咧365日，佢一年可以填千几首歌，佢一日填几首，咁啊好叻噶啦！呢啲系我话俾你，神之做到噶啦，佢神嚟噶啦，所以系可以喺《苹果日报》写专栏咯。所以吓、啊、，OK 吓、啊，咁我唔会质疑噶，我唔会质疑佢系全部都唔系佢写嘅吓。呢、啊、一样嘢，一年写千几首歌吓，好叻噶！呢啲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落去啦，跟住佢又喺度话咩啦，帮嗰啲人去即系讲说话啦。其实我觉得唔使帮，呢班友都系抵捻死噶啦，仲喺度发咩填词人梦啊？屌你咪搵一两个人出嚟企出嚟踢爆佢啦，冚家铲！你又要候住，即系呢啲系咩咧？即系等于嗰啲所谓四大律，即系四大会计师楼嗰啲咁嘅所谓 junior 啊！哇，话自己做咗几多点几多点，信你老母咩？你咪继续喺度做，因为你挨过咗，你就上位啊嘛。你无非你都系想做到挨过咗嗰一个，即系嗰、那个。耕耘的阶段你就上到位，你就做到那个所谓寡头垄断那一个的竞争者嘛。所以我见亲那些会计师又信，我都即刻删了他。你信什么啫？你觉得不好做的辞职啦。即等于这些有什么写 demo 词，你觉得很辛苦的不好做啦。但我就话俾大家听，我唔系要同情呢班友，亦都唔系叫啲益友去同情呢一班写 demo 词嘅人，而系话俾大家听，香港乐坛嘅咁堕落嘅原因，就因为产生咗啲咁样嘅制度出嚟，呢个乐坛点会蓬勃，点会健康去生存啫？来来去去几个人，加油站啊，得几个人做嘅，全香港都几个人识写咩？写嚟写去咪嗰几百个中文字啊，系咪？垃圾，我话嘅呢啲唔系文人相轻啊，而系你有乜可能做寡头垄断啫？写歌词啊，寡头垄断啊，咩年代啊，大佬？好啦，佢话如果问入行，嗱、这个黄志华先生讲啊，入行香港嘅填词业系咪净系写 demo 词一图咧？佢话梗唔系啦，仲有啲填词比赛。得胜者咧就会有歌手嘅填词机会，但系据了解咧，条件咧对词手咧都系几剥削嘅。佢重温一下以前嘅填词人系点样入行啦吓。佢黎彼得咧就系喺报刊嗰度睇到吓、啊，即系俾阿谭炳文啊吓炳哥咧睇中咗，而喺欢乐今宵嗰度唱出嚟咧，受到 Sam 虚嘅注意，因而获邀合作嘅。郑国江咧就好咗喺电视台吓、啊，即系嘅综合节目嗰度写歌词，后人咧就艺人介绍咧。 就喺唱片公司嗰度写，卢国沾咧就系电视台嗰度做嘢，获得监制机会。向雪怀就喺唱片公司做嘢，林振强咧就夹 band 出身啊，加上咧就服务广告架，容易接触圈中人。林敏聪咧就靠佢家姐林敏仪 ，OK。潘伟源就应征嘅，潘元良咧就影视界嗰度碰到机会。好啦，跟住咧唔使讲啦，基本上咧大部分吓，就算以往入行嘅人，佢都系靠关系。但系喺佢靠关系嘅时候。嗰陣時都唔係寡頭壟斷啊嘛，都係一種所謂壟斷性嘅競爭，起碼佢有十幾人喺度，十零人喺度做緊競爭先，互相係競爭嘅。嗰陣時事實上係競爭嘅。梅艷芳揾咗陳少琪去寫呢一個《夕陽之歌》，然之後陳慧嫻同一首曲《近藤真彦》嘅，就係揾咗林振強寫《千千阙歌》。嗱呢啲咪競爭啊！嗱呢啲競爭啊，同一隻歌同一個 melody。写唔同嘅粤语嘅歌词，嗱呢个系竞争嚟嘅，有比较噶。喂，边一只歌 hit 啲，边一只歌冇咁 hit。等于当时梅艳芳有一首歌，我唔记得咗个歌名啦，系同呢一个嘅蔡国权啊。I'm not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嗱，蔡国权嗰首好明显系 hit 过梅艳芳嗰只嘅。嗱，呢啲就系嗰种嘅所谓垄断性嘅竞争。起码你就算系你得十零人都好啦，佢互相之间系一个比拼嘅，有比较嘅。依家边有啫？吓、啊？喂，系以前都系拉关系，但系以前第一，佢嗰啲嘅水平。是比而家嘅高，嗱我唔系话，唉、哎，你系呢啲系老屎忽心态啦，老鬼啦，系嘛？即系以前一定好，依家唔好，嗱唔系，你以前起码十几个人喺度嘛，起码有得竞争啊，有竞争先有进步啊，你依家有几多人喺度喺乐坛嗰度话俾我听啊？你唔好讲得填得几只嗰首啊，你唔好话林日曦都计埋啊，林日曦冇得捞好耐啦，自从去一拍毛之后，佢都唔填啦 ，TVB 嗰啲唔揾佢填啦。呢啲个乐坛点样健康发展？你话俾我听啦。喂，你话要人捧你，要人支持你粤语乐坛，冇问题。喂，你都唔好整啲垃圾出嚟啊，啱唔啱啊？你煮碟市场，我又话要食啊，我要赞你好食啊。嗱，呢叫泥水佬做门，过得到人，过得到自己啊，啱唔啱啊？嗱，呢啲就系咧，你哋填词界嘅嗰啲嘅黑幕啦。嗱，仲有噶。嗱，呢个咧就系浸大学生报，嗱，唔好话我乱吹啊。呢一个咧就系浸大学生报，嗱，佢访问咧呢一个嘅浸大中文系教授朱耀伟，唔知退休未啦。嗱，佢点讲咧？佢就话其实填词界一向俾人批评系好封闭嘅，七八十年代都要靠行内人介绍先入到行。嗱，即系正话头先阿黄志华讲嗰扎啦。OK， 佢话近年嘅情况就更加严重。佢解释咧，因为而家嘅填词界已经被林夕同黄伟文所垄断，新一代嘅填词人难以突围。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啊嘛，系咪啊？好啦，有业余作词人某领大学生就表示，喂，事实上现今唱片公司唔太愿意启用新人冒险尝试，故此尽管作词人有一定能力，都未必能够成功咧，将呢样嘢变为全职工作，因为人事关系有时系必须嘅，咪即系拉关系咯，咪即系亲疏有别咯，咪即系讲嚟讲嗰句识人好过识字。嗱，我承认噶，全世界有好多行业。其实大部分行业都是识人就好过识字，但问题你梗系作词啊嘛，屌你老母，作词都识人好过识字啊！你冇搵个文盲去作，啱唔啱啊？作词就系嗰个词，嗰、那个词嘅本身就系嗰啲字嚟噶嘛，大哥。如果你作词人都话，哎，我哋识人好过识字，咁你冇捻搞啦，边系搞得起啫？你明唔明啊？唔好讲原创歌运动嗰一笔啦，已经啊，你净系讲填词啊？点解有啲人净系反陈永谦？嗱，你要反咧，你成个产业链反鸠转佢，你先得。如果唔系，系实死冇生啊！成个广东乐坛系玩捻完啦，嚟嚟去去垄断，寡头垄断做咩啫？唔入 Shell 就入呢一个嘅嘉德士，唔入嘉德士就入呢一个中国石油，把捻啦去，点搞啊？识人好过识字啊！讲到尾就系收皮啦，咁样你呢个行业应该去 仲喺度吹捧自己，仲喺度写埋文章嗰啲商台打手，仲话啊，一阵间可以拎出嚟噶，耻笑下佢噶，笑下佢噶，有商台打手啊，几捻无耻啊！即系话你人唔识佢嗰啲嘢咧，先至系无知喎、啊。喂，唔系无知嘅问题，你有冇反省过你行业里边出现咗啲咩问题啊？都唔好讲啊 ，arrangement 编曲嗱，因为嗰啲咧我唔系熟悉嘅嘢，我就唔讲啦，净系讲填词已经咁不堪啦，啊垃圾到晕。嗱，冇人讲噶，呢啲系，因为我唔打算入行啊，所以我讲乜都冇所谓。屌你老尾真系无耻到极。好啦，嗱，跟住咧就要到讲讲咧呢一个嘅我就话阿潘元良咧，其实都有对呢样嘢有微言嘅。嗱，我抄翻一个报道出嚟咧，佢2010年嘅时候咧，嗱，佢有咁讲过嘅，我哋一齐睇下佢讲咩。唔系我吹水噶，呢啲系冚烂吓。一齐听下佢讲咩吓。 歌词咧系几个人有香港写歌词咧系几个人有牌啊？ 有牌 啊做冇牌冇得做啊？ 有牌得做嘅咩？ 吓、啊，有牌得做啊？ 有牌就有牌做。 啊，有牌有牌做啊！冇、牌冇得做啊！我哋而家就间唔中啲大状啦、啊，即系啱今次阿 Eason 呢个大状啦、啊，就。同我哋假释咗出嚟，就即系叫做一人食一手 啦。冇识噶嘛， 系。 讲到乐坛，好多阴暗面咁、哦，就话转头入翻去，要等第二个大状再假释佢哋啊。 我招你。 哇，嗱，咁啊睇呢度啦，跟住林敏聪讲噶啦，好啦。阿潘呢一个嘅说法系咪已经讲啦？即系嗱，佢冇话公仔画出肠啦，已经好清晰话俾大家听啦，系咪啊？有牌嘅有得做，有牌有牌做，冇牌冇得做，咩叫有牌啫？咪就系嗰啲种排他性咯，咪就系嗰种寡头，即系嗰种嘅寡头垄断啊！得个两三个、三四个人有得做嘅，潘元良咁劲嘅人啊，都冇得做，要去有线广播系嘛？入咗咁样喂， 嘥咗。广播佢兴趣嚟嘅 吓？ 广播可能系佢兴趣嚟嘅。 唔系你嘥咗嘛？你明唔明啊？点会唔揾林敏聪啫？点会唔揾潘元良啫？啲咩乐坛啊？呢啲系你唱片公司出嚟解释下啦，得呢几个人识写字咩？吓、啊，其他嗰啲都唔识写啊，都唔稳啊。阿潘乜佢个好欧咩？我唔觉得佢好欧，佢帮阿张敬轩阿轩仔写嗰首《余震》咪一样大 hit， 系咪啊？相对论同阿 Lam 唱嘅合唱嘅一样大 hit， 系咪啊？嗱，最近帮阿、陈奕迅写嘅成只碟佢包办嘅一样 hit 噶，有乜问题啊？你话佢勾咗咩？我唔觉喎、啊。咁点解唔揾佢啊？点解冇人揾佢啊？吓、啊，喂，连嗰啲老前辈啊都冇得捞啊，冇定期啊，所以依家嗰啲谂住新入行嗰啲悭翻啊，真系。所以你话依家我啲人话点解我话俾听我啲词继续系有写写，我冇发布嘅。我第一我冇揾人唱，第二我都嘥气，搞嚟做咩啫？我使乜益你啊？你咩乐坛啊？唔好讲文化传承啦，呢啲嘢咧收皮嘅系去搵食啫嘛，几条寡头垄断一首歌写几多钱啊？唔好讲笑啦，呢啲嘢你一首歌写出嚟几多钱？你答下人啦，嗰啲寡头垄断嗰啲业界，陈永谦答下人啦，一首歌你帮人填写几多钱啊？你又搞寡头垄断啦，系咪？这个行业哪里有健康的发展啫？咁样系垃圾到极，所以呢啲咧唔系我喺度吹水。喂，跟住又话，我踩港捻，喂，唔好意思，我有晒证据噶，你揾人搏啊，系嘛？搏得到咩？呢啲唔系话我揾啲嘢出嚟压你哋，而系咧，喂，个事实嘅真相系咁捻无耻啊嘛，你仲撑得落咩？嗱，我撑唔落啦。我讲我睇法啫，你可以继续，我可以撑，唔撑就死噶啦，咁你撑咯，我唔会阻止你撑嘅，我就真系撑唔落，唔好意思啊，呢啲咁样寡头垄断啊，去欺压嗰啲新人啊，即系我唔系同情啲新人啊，而系嗰个新人，屌你乜仲要俾80蚊你，屌你老母去俾佢评价下、批评下你自己啲词写得好唔好啊，啲戆鸠啊真系，你如果依家要搞原创歌运动啊，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新人咧。 唔好再迷信啦，跟住拉到落去讲咧，就唔好再迷信主流媒体啦，真系。包括你有啲本土派嗰啲所谓头面人物，都系唔好再迷信主流媒体，崩溃咗噶啦。依家死剩咩咧 ？TVB， 我好客观咁同大家讲 ，TVB 事实上仲有佢嘅影响力嘅存在，而且仲系香港嚟讲目前最大影响力嘅电子传媒，其他嗰啲死咗噶啦。唔该，你着手去建立啲属于你哋自己嘅平台啦。不讲极都唔信嘅啫，死牛一变颈，苹果揾你，你又去受访；商台揾你，你去受访。一阵拉到落去会讲啦，一讲埋呢一样嘢先，即系嗱，你睇下鸡丁啊，嗱，阿天佑啊，嗱，我识咗佢好多年噶啦。话我都好佩服佢一样嘢喎，佢到依家呢一刻为止，佢都仲好有毅力去做呢一个嘅改编歌词。嗱，呢啲要赞嘅，真正做紧文化传承嘅系呢啲人啊，知唔知啊？唔系喺度搞紧寡头垄断，一首歌手个歌手万几几万蚊嘅系五位数字噶，我同大家讲啦，你叫佢讲啦，唔好我讲啊，屌你老尾，我讲唔捻客观噶，你叫佢讲啊。呢班麦麦耕耘系冇钱收嘅，你问下鸡丁有冇钱收嘅？掟只歌上网，屌你咩 chase 多个版权，冇钱收嘅，佢照继续做。嗱，呢啲就系嗰种坚持啊，呢啲就系先至系文化传承啦。我唔系话收钱咧系有罪，而系你收钱收得嚟，你唔好咁样欺压啲新人啦，你唔好搞寡头垄断啦，大佬，呢个市场应该开放噶嘛，啱唔啱啊？哦，你咁样嚟都封闭嘅。你点样创作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哇，原来 YouTube 啊都好多嘅呢一个回应噶吓、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再讲下呢一个嘅商业电台点样咧有问题法。嗱，依家唔系净系话喺度私怨屌佢啊！嗱，我争商台咧就梗噶啦，但我唔系纯粹喺度屌佢肥婆啊、样衰啊，嗱呢啲咧就系嘥气嘅。我就话俾大家听，商业电台点解我头先咁样咁武断话，整个电子媒介已经崩溃咗。嗱，你首先唔好讲其他嘢，以前特区政府主导话要搞嘅呢一个叫做数码收音机系咪啊？三个台执晒，搞唔起。好啦，我再揾资料。依家嗰啲所谓传统嘅模拟广播 AM FM 到底依家嚟到讲嗰啲收听率系几多？嗱，你所以咧嗰啲广告商咧，如果有听今日我嘅节目咧，嗱你就听住啦。到依家呢一刻为止，仲喺呢啲咁嘅电子传媒啦，唔好讲 TVB 啊，净系讲你嗰啲咁嘅电台啊，你仲走落广告嘅咧？你唔系戆鸠就系笨柒嗱，我有解释嘅吓，我唔系耻笑你哋啊，唔系低你哋啊，嗱你一路听住落去啦。督数咧就唔系净系呢一个嘅《热血时报》嘅专利嚟，我话俾大家听。当你收到电台嗰一个俾你嘅广告嘅 pricing list 嘅时候，嗱我唔知啊吓，嗱我唔知咧，我就唔会讲，嗱我冇讲边一间电台啊 ，OK， 唔好过肥胖啊。嗰间电台有冇同时之间俾一份 portfolio 你，话俾你听佢嗰个台嘅收听率系几多咧？有定冇？如果冇，你都落咧，你真系戆鸠啦。如果有，佢到底做呢个调查嘅时候系到底点样做呢？嗱，你就睇清楚咯，唔好佢俾个数据，你话唉，佢、哎、有几多少收听率，你就信。嗱，我哋网路咧，呢啲网台咧，即系唔好讲网台直播节目啦，嗱就冇得呃人嘅。Facebook 有几多人睇紧 ，YouTube 有几多人睇紧，系实时嘅，嗰、那个数字系。就冇得呃嘅，呢啲係好公开透明，有一百人有一百人，一千人有一千人。但你商台唔係㗎， TVB 都唔係。但我啱解释俾大家听，点解即係调查 TVB 嗰个收视其实係比较科学。比起你呢啲电台係科学呀，我话俾大家听，因为牵涉到成个 methodology 嘅问题，即係嗰个调查嗰个方法嘅问题。喂，你唔好唔信呀、啊、我话俾大家听，原来嗱当初有一样嘢。你记唔记得亚视临死之前啊？嗱，就有一段时期咧，就揾咗香港大学嗰钟庭耀嗰文条咧，就去走去做调查嘅。你记唔记得啊？就系话佢就话 TVB 嗰个揾开嗰间咧，即系查收视嗰间嘢咧，就唔客观啊嘛，唔准确啊嘛， 吓、啊，即系做得唔好啊嘛。咁佢就揾咗钟庭耀嗰间广大文调去做啊嘛。咁结果查到出嚟咧，佢就可以将嗰个嘅广大文调咧，就竟然间咧系诠释为同呢个 TVB 系六四比、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话 TVB 有六成嘅收视，亚视有四成。我屌你老尾，真系嗱咁都得嘅。嗱、啊、呢、這个牵涉嗰、那个。methodology 嘅問題係嗰一個點樣去做呢、這、一個，即係你點樣去操作呢個問卷啊？但係 TVB 嗰個唔係操作問卷嘅，佢有部機俾你撳掣嘅。嗱，嗰個係科學好多嘅，佢唔撳咧，嗰晚咧個懶撳咧就冇嘅。個收視點係嗱，誒、哎、佢幾百個家庭代表唔到。我話俾你聽，如果 TVB 嗰、那個嗱，我唔會話佢百分之一百可信啊嚇。嗱，呢個講明先，我要解釋俾大家聽就係、是、幫。TVB 同埋 ViuTV 去做呢一个收视调查嗰间叫做 CSM 吓、啊，索福水啊，应该中文叫做嗱、啊，我唔会质疑嗰间机构系造假噶吓、啊，但系嗰啲嘅即系嗰几百个香港嘅所谓电视机嘅观众嘅家庭，到底佢系咪如实咁样去作答佢嗰个嘅收视嗰个嘅结果咧？嗱、啊，呢、這个你可以质疑。但你话嗰间机构咧，我觉得佢唔会去 manipulate 佢嗰个结果嘅，即系等同钟庭耀一样啫嘛。佢亚视你委托佢去查，佢咪帮你查咯，系咪？佢查多四成，你咪喺度噏咯。嗱，我哋都系睇落去啦。点解嗱？我就话呢一个商业电台嗱，你睇下佢嗰啲嘅电台啊，即系传统电台嗰个调查嗰个收听率，到底系点样查出嚟嘅？新城同埋佢系嗱呢个网嗰度咧系有公开资料噶啦，嗱好少人讲呢啲系，我全部挖翻晒出嚟嘅，我都唔怕同你讲，我冇谂住入商台做，屌你老尾真系嗱，因为你想咧都冇得，咪恨都恨唔到嘅，冇得做嘅，因为嗰啲人全部咧都系识人可识字嘅，吓话俾大家听咧，要拉关系啊，擦鞋啊，办公室政治啊，话俾你听，你真系做呕血啦！我哋依家喺度中意噏啊噏乜系嘛，中意得闲屌下热狗又得，屌泛民又得系嘛，屌下你肥婆商台又得，你嗰啲咁嘅台得咩？即系郁文话斋啫嘛，佢喺嗰网台嗰度屌鸠陶杰，陶杰可唔可以屌鸠翻转头唔得噶嘛？呢样嘢系好啦，嗱。嗱，我抄翻嗰篇嘅，嗰、那个关于收听率咧，嗰、那个有一个报告嘅，就系、是、由呢一个广播事务委员会咧去做嘅。OK， 好啦，嗱，我揾到啦，咁我开俾大家睇下啊，点解我话佢有问题？你睇下就知啊。嗱，好啦，你开翻出嚟俾大家睇先，嗰、那个画面系。OK， 嗱有啦，缩细啲得喎吓。OK， 吓得。嗱，通讯事务管理局做嘅，2016年3月啊吓。嗱，你睇睇咧呢个我就话俾大家听个问题喺边一度。嗱，就关于咧佢嗰个嘅。调查的方法的好啦，这个就是他那个的调查结果啦。OK， 他说呢过去一个月是吧曾经收听这个的 AM 或 FM 电台广播的我、啊、拉返上去先这个 OK， 这里是啦他曾经收听的几人呢、啊、就 45.2%占所有受资格受访者嘅45.2%。嗱，呢个系讲过去一个月啊，即系你过去一个月喺个街嗰度收听过咧，你知啦，啲阿伯开得好大声噶嘛，嗱咁你都听咗噶咯，即系你焗听噶嘛，你知唔知？你希望请行出街，或者你坐小巴听到呢、這、一个。 小巴都有播，你又当系咁 吓，都系噶，因为你听咗啦嘛，你嗰下已经听咗噶啦，你知啲小巴好中意听呢一个音乐情人噶嘛，郑子诚嗰、那个， 唔系小巴冇嘢听啫嘛，因为 吓，因为小巴同的士佬冇嘢听嘛，其实好多人都听网台，我俾你听，好多人听 D 一百，听 My Radio 系有嘅，听老萧嘅我见过，嗱、啊、呢、這个事实嚟嘅，依家自从嗰个流量系去到无限之后咧。 屌你个个都唔会淨係咁撚笨柒，即係听商台啊港台嘅新城㗎啦，已经係换了人间㗎啦。所以佢话 45.2%， 係过去一个月你哪怕你只係曾经听过一次，嗱佢冇讲几秒添，佢冇嗱，我话俾大家亚视委托中庭要做嗰个呢都有讲到话，你过去嗰一个礼拜嗰七日你係连续五分钟睇过亚洲电视喎。嗱呢啲咧，你一阵我一阵录落去俾大家睇啊。佢个问卷咧系冇讲连续几多分钟，我问你有冇听过啫？曾经听过啫，45.2%。好啦，嗱，74.4%咧就曾经喺车上收听电台广播，19.3%咧就话咧经常收听，26.4%咧就间中，28.7%咧就系好少。吓，好啦，住喺车上面听。嗱呢啲咧冚棒咧嗱。跟住你一路碌落去啊，系咪？嗱，过去一个月及过去七日，嗱，你一路睇啊，只系第十五嗰度，系咪碌到落去啦？依家好啦，咁就话嗱，最受欢迎咩咧？第一就系商业一台啦，跟住商业二台啦 ，RTHK 一啦 ，RTHK 二啦，跟住新城997啦，即系资讯台系嘛，即系997啊嘛，好啦，喂，你咪百分之几多？嗰度到底个实数系有几多先？喂，你呢啲统计系唔科学嘅、哦，你知唔知啊？呢啲统计系唔科学嘅。如果你呢个统计系科学嘅，话啊，我系乘翻嗱700几万人口，乘翻嗱佢个 sample 都系3000人啦，好够，即系好充足啦。之后你就乘翻730万人，就乘翻几多，就哦得出个商台咧，原来咧佢就有100几万人听，我话俾你听，大错特错啦。如果系咁啊，亚视啊都临死之前啊，都有100几万人睇紧啦。是不科学的，这个是。喂，我们的网台很简单，你无敌神驱这个黑播礼拜六晚11点，有几多人听，那个实数就是那个实数， on air 那个实数就是那个几人。嗱，依家 Facebook 900人，咁 YouTube 呢就1020几人，好啦，我当1800人，1900人。1900人就是1900人嘛，你明唔明啊？你呢啲咁嘅调查喂话过去七日有几人几人听、啊，听几多分钟啊？系咪喺度街度听过又计啊？你系冇讲噶，呢样系好唔科学噶，比亚视委托中庭要做嗰个系更加之唔科学噶。好啦，你一路睇落去咯，吓、啊，第22点系最有问题的一点，佢话咩啊？电台听众每天平均收听 AM FM 电台广播是1.7个钟头，嗱，呢个又个问题啊！喂，你要知道，商业一台是播码嘅，嗰啲咁嘅阿伯，喂，日马就由12:30听到6点，5个半钟头啦，夜马就7点听到11点，有4个钟头啦，喂，嗰度已经9个半钟头啦，吓、啊！喂，嗰班人拉高晒嘅，你呢啲系点样调查嘅？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你作为一个广告商，你系信 CSM 嗰个嘅帮 TVB 做帮 ViuTV 做嘅嗰个收视报告啊，定系信呢一啲先？嗱，我唔知商台委托咩人做啦，或者佢有冇做，我唔知啊。呢个系政府揾人做嘅，喂，呢啲点样可信啊？科唔科学先？嗰、那个你话佢乱咁揿嘅，喂，嗰、那个乱咁揿之中咧，佢有翻个误差喺度咧，其实都可以接受嘅。你呢啲系点样啊？喂，靠个嗰、那个你访问嗰度有个友自己答，佢话听10个钟啊，喂，佢噏嘅啫，揿掣，你知唔知电视机有部机仔俾你揿掣系要揿嘅，大佬，你喺度睇紧要揿嘅，揿咗先至系喺度噶。如果唔系 idling 咧，佢唔计噶啦，着咗部机都。不是着了部机都计的，这些搞错了，是。即是我不是要帮 TVB 辩护，而是你这些即是所谓的电台那些收听率，喂，很不透明啊，再找问卷就是调查的收听率，有没有搞错啊？如果 waiting 是可以靠问卷来调查的，你而是觉得用问卷调查 waiting 是可信的，你当初你不要耻笑亚洲电视啊，委托中庭要去做啊，说这个跟无线64比啦，白痴，对不对啊？喂，完全是不科学的，这件事是你有几人听啫？他还有一件事，这份报告就讲出了是什么呢？ 我要抄翻嗰段出嚟先，就系话咩咧？就系佢哋咧，系70%几咧，系听呢一个嘅模拟广播，而系得8%。嗱呢度啦，第十四点 ，OK， 嗱 show 到出嚟啦。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收听电台广播嘅人当中咧，有70%啊，系透过大气电波去收听嘅，而系得19.4%就大气电波同互联网都有听，9%。就斋听互联网，所以你唔好话啊，我哋咧嗰啲嘅收音机冇人听啊，就去晒互联网啦。佢都10%嘅啫，斋听互联网系10%嘅啫，唔好作嘢啊！你有几人听啦？所以我点解叫大家唔好再迷信呢一啲嘅所谓电子传媒，仲话佢有好大嘅影响力？佢今日仲能够盈利，系因为啲广告商相信佢仲有咁嘅影响力啊！你知唔知啊？佢到底系有冇咁嘅影响力？到底佢一个 bubbles， 佢系一个泡沫，定系佢依然系好坚壮嘅？你问你自己啦，你问你身边人有几多人仲系咁样锲而不舍去听商业电台？喂，陈其伦啊，都听 D100 啦，唔该啦，真系真系，佢都唔听你呢啲商台啦，即系。你啲人话啊，佢有广告，佢有广告，因为啲广告商仲相信佢嘛？你知唔知亚视临死之前都有广告啊？好多政府广告，政府广告咧，嗰啲就戆鸠，因为点解咧？佢每一个台都派片嘅，基本上系叫做每一个台都落啲广告嘅。咁啊，以示咧佢做咗嘢啦，佢唔需要你嗰个成效噶嘛，佢使咗钱就得噶啦，每个台都有一个所谓嘅覆盖就。但系你私人嗰啲，你真系商业嘅机构。你真系呢啲电台落广告，你系笨柒啦，啱唔啱啊？你有冇搞清楚到底佢真系咪咁多人听先？真定假噶？呢啲数据系喂，你话唔系喎？佢即出嚟喂，热血时报都话佢有几廿万人听啦，屌你老母，真系咪你明唔明我讲嗰样嘢啊？唔系佢俾盘数俾你，就系代表系真噶？你冇去查过啊？真定假？边个机构帮佢做噶？商台委托边个机构帮佢查个 rating 系，当佢俾 price list 你嘅时候，俾个广告价钱你嘅时候，喂，你有冇去睇下？喂，佢话俾你听咩节目受欢迎，乜几多钱嘅时候，喂，佢委托咩嘢公司去做噶？调查方法系咩啊？喂，唔好迷信啦呢样嘢，佢有一个好坚实嘅一个财政基础，佢做咗几廿年啊嘛，梗系啦。但唔代表佢到依家仲系好多人听噶。点解我咁强调话你本土派有你应该自己建立咧属于自己嘅平台？我成日都讲一个人叫梁仲恒，2016年9月5日嘅时候意气风发就话要建立一个本土派嘅 D100， 冇晒声气。佢呢个意念系好噶，点解冇做到呢？后屘系喂，我哋每一个礼拜喺呢度噏咩啫？点解又要咁有毅力、咁有坚持啫、咁有恒心啫？你估真系好似蔡佳阳咁话我哋有钱收噶？喂，建立你属于自己嘅平台嘛？喂，唔单止帮人发声，你都帮你自己发声噶嘛？啱唔啱啊？净系去商台啊？净系去呢种苹果啊？如果系咁啊，共产党啊，一早就冇得夺权啦，大佬！喂，佢使乜整份机关报出嚟？使乜整新华日报啫？佢执政之前点解搞啲报纸出嚟啫？喂，傻嘅都知啦，系咪有一啲属于你真正自己可以控制嘅媒体，系咪好过靠人啊，大佬？咁难明咩？你真系话商台有乜用啫？所以我成日话啲人唔好去 D100，我梗系唔好去啦。你自己建立啊嘛，大家困过咯。呢个平台系平等噶，那个起跑线系冇存在话咩嘢，佢有几多千万咧就威过你噶，冇噶呢样嘢系。大家一支咪平等啊！你要相信呢样嘢先得。喂，如果话俾你听，你连个商台你都颠覆唔到啊！屌你老母，你唔好讲其他嘢啦，唔家产真系。你讲其他嘢，你话搞乜搞物，我点信你啊？你明唔明我呢样嘢先，兴旺陈？你连个大台你都颠覆唔到，搞其他嘢，瞓觉啦，翻去。好简单，唔好讲颠覆呢个字，有啲错误。你连佢都打唔低，你点打低其他嘢啊？啱唔啱啊？你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平台嘛，几难啫？100毛咪搞掂咯。佢当初去始创嘅时候有几多钱啫？佢上咗市先有钱啫嘛。 呢啲咁嘅调查咧，话俾大家听啊，系政府讲过系有钱嘅，好似系啊，冇钱咧就唔得嘅，应该有钱嘅，你查下知啊。之后回应个益友，嗱，即系大家真系谂清楚呢样嘢，到底佢系唔系仲系有一个咁坚实嘅一个群众基础，抑或咧系吹出嚟嘅先吓？你大家谂下呢样嘢要。唔好迷信啦，最紧要咧咩样嘢？你破除对于所谓主流媒体嘅迷信同埋依赖，吓呢样嘢好紧要嘅。啊，你又唔系你仲同以前一样嘅，即系迷信呢一个主流媒体嘅，迷信呢一个你要依赖呢个主流媒体嘅冇用噶。嗱，佢后屘咧，佢系点样咧？就揾啲所谓音频啊、问卷嘅调查啊。喂，嗱，你睇下呢个啦，佢嗰、那个。调查模式嗱，呢啲政府嘅嘢咧就全部出晒嚟噶啦。佢点样调查啊？有咩开场白啊？点样登门造访？点样去做呢一啲嘅嘢啊？喂，有晒记录噶。如果你觉得呢一啲咁样嘅数据都系可信嘅话咧，我无话可说嘅。嗱，我真系无话可说。咁嘅时候咧，我哋睇下蔡子强咧点样驳你。我唔驳你，由呢一个弹头学者 蔡子强， 我揾蔡子强去驳你。其实呢样嘢驳你好简单嘅啫嘛，点驳咧？你咪博翻亚视一样咯，亚视都系用呢啲咁嘅调查啫嘛，音频电话嚟，喂，我系广大民调乜乜乜吓，你有冇过去七日，你有冇连续五分钟睇过亚视啊？就咁啫嘛，嗱，你睇下蔡子强咧，嗱，用翻佢啲博咧，博佢啲黄媒啊，就好过我博，乜话我偏颇？嗱，蔡子强噏噶啦，呢啲 OK， 2012年11月22号吓，佢就话咩咧吓？嗱，佢问卷当咗一条系咁问嘅，佢话你喺过去七日内有冇透过任何方法收睇亚洲电视制作或者播放嘅电视节目连续五分钟或以上咧？啊，不论任何手机啊、互联网 YouTube 啊，乜乜。跟住佢话咧，嗰、那个调查结果42.2%，咁亚视咧就将呢一个嘅所谓结果就将佢 interpret 啊诠释咧就系同无线咧就系所谓六四开啦。嗱，呢个就系咧。他们的问题你看得五分钟，你然后你留意一下，如果你说看五分钟去得出这个结果都是不科学的时候，我想问你那些他们问的问题，什么过去一个月、啊、过去七日、啊、大家看看，不是我在吹水的，他的问题真的是这样问的，你大家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啊、你在家有没有上网听电台节目、啊、你请问你在过去七日之内有没有听过这些 AM-FM 电台广播呢、啊、无论在你在自己或者是亲友的家里听，工作地方交通工具或者其他地方听过都计啊，兴旺陈。即是你留下个阿伯啊，你礼拜日落街啊， 睡晏 咗食饭啊，落街落去大快活买饭食啊，他又听紧双语一台赛马，你都要答有啊。喂，如果你认为亚洲电视委托中庭要做那个都是很可笑的一个调查，你这些这样还不可笑过亚视？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佢个问题就咁啊嘛，嗱，冇呃大家噶，呢啲系公开资讯嚟噶，唔系我作出嚟噶。你有几人听啊？商业电台系有吹水啊？系咪百几万人？你拎出嚟睇下，拎出嚟俾大家笑下，或者你委托你商台有冇委托人去做啊？你有冇个收音机系喺隔篱听紧嘅时候要揿个掣噶？你话 TVB 嗰、那个？CSM 或者 AC Nelson 做嗰个收视嗰个嘅调查系唔准确嘛？嗰啲人喺度揿掣乱揿啊嘛？你呢啲系点啊？你啲就咁答嘅啫。嗱，你话唔系，我商台揾人咧，唔系就咁交流嘅，唔系就咁揾问卷问嘅，有其他方法嘅，拎出嚟俾大家笑下，点样调查电台？屌你老尾，揿掣啊！拎出嚟睇下，吹水，所以唔好再迷信呢啲咩主流传媒仲有好大威力啊，商台啊，好劲啊！佢有粮出俾嗰啲人，呢个事实。佢有本事搞啲 function 出嚟，搞啲 show 出嚟俾你睇，呢个事实。佢仲可以冧点一啲广告商去佢嗰度落广告，事实。但系佢事实上系咪仲有咁多人听？有疑问噶。依家系啲广告商选择去信佢，继续去落广告啫嘛。你明唔明啊？佢点解仲可以营运得到啫？只有佢有广告收入啊嘛。系因为大家选择信佢啊嘛。而呢样嘢可唔可信呢？就嗰个问题啦。 大家想想这件事是这样问都得啊？过去一个月、啊、过去七日有没有听过啊？屌你老味，还衰过亚视那个，亚视那个都要听连续五分钟啊！这个是这样耳听下都计的了，知不知道？所以不要再迷信这些明日黄花这些的商业电台，你广告商是不是做了老衬啊？你自己想，我不答你，是吧？你自己想想啦，商台有几人听啫？有几多人听啊？有没有十万人听啊？有十万比多，佢梗比多啦。你睇有几人听啦？唉，真系跑马嗰阵时会多啲，有好多阿伯喺度听。OK， 呢个系事实。喺投注站真系好多，其他时段有几多呢？唔系吹水吹出嚟嘅呢啲系。好啊，咁啊，即系讲完呢一个嘢之后咧，阿基哥听紧，欢迎晒吓。所以咧，呢啲咁嘅电台咧，我点解成日都话？唉，就嚟走入博物馆噶啦，就系咁啫嘛，系嘛？你好啦，有啲益友就话搭的士焗住听，都计系啊，都计噶，你知唔知啊？但系好多的士佬依家都唔听呢一个电台啦，即系等于我话俾大家听，有智能手机出现之后，事实上系颠覆咗佢哋啊嘛，颠覆咗的士佬嘅习惯啊！你知唔知以前啊？未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他们用 call 台的大佬，即是他们有一个对讲机的。 他们连接部电，连接部车的。 连接部车在吹水的。你以前小时候坐过啦，兴旺产，你都我想你经历过年代啦。 我少坐，不过。 你很少坐，不过你是因为我 们。我浅坐的士。 我都很少坐，但我都坐过一两次的。OK， 咁都见到的士司机是不是有一个对讲机在那里几乎有一个吹水啊，讲咸嘢啊，乜嘢嗱。依家人哋识得用 WhatsApp 啦，系咪啊？你话依家仲听商业电台，人哋识得上网揾嘢听啦，大把嘢听啦，上网就咁解啦。即系唔好再迷信呢一啲嘅所谓传统嘅主流媒体，而系你要有咁样嘅决心，唔好讲话你令到你自己成为主流媒体，令到你自己能够同主流媒体有。一日之长短跟他可以竞争的，那你才威水嘛，不要说威水，你这样你才有个抱负嘛，你成日依赖他啊，他不捧你那些啊，即是这件事我讲了很多次了，现在是很有条理，很有这个的证据底下讲给你听，再不信都没办法的了、啊、即希望大家想一想这件事，什么商业电台，我觉得真的唉，不过意义也吹大了啦，是吧？什么逐不逐牌那些，逐不逐牌对于他们那些广告是有关系啫，对于市民什么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关系，还有讲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没写的，我是这个港台说要搞公司法，现在搞不到，告诉你，整堆都是这些的这样的公务员，他退休拿二百几万退休金，你交多少钱给他搞啊，那个启动基金啊。喂，我都赞成噶，佢搞公司化，冇人听嘅横掂。喂，如果我系林郑啊，艺高人胆大，我向中联办提议啊，俾香港电台公司化推佢死添啊！话俾你听，呢台佢唔靠政府公帑养住佢，所以生存到今时今日咩？立即搞添啊，最好成日喺度嘈冤巴闭，呢啲咪台有咩人听啫？由头到尾你系俾商业电台压住，一世都做唔到大阿哥，除咗商台出现之前，屌你老尾，你有咩咁威水啫？成班公务员咪有啲唔系嘅 ,ok, 有啲係所谓 content provider 啦，签约嘅，有好多都系嘛，你管理层有几多系公务员啊，喂，我都不知几恨啊，你好似香港邮政咁啊，自负盈亏啊，乜所谓啫，冇人听嘅，嗱，林郑艺高人胆大㗎，专登放阿姚松炎入閘等佢输啊，记唔记得啊，呢啲港台佢应该向中央讲啦，为咗公司化推佢死啊，俾人听嘅啫。仲系要起座大楼俾佢，起你老母啊！呢台嘥钱啦、啊，俾人听噶、啊，俾 Netflix 嚟起好过啦，白痴！俾呢啲咁嘅台起，公务员真系搞广播咁啊，笑死人啦！真系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做得好对佢有咩益处啊？吓、啊，佢分红啊，分佣啊，谂下知啦，冇动机去做噶，呢啲系。 仲话即系捧呢个港台，咩撑撑撑撑撑，睇见眼冤啊啲泛民。我依家唔系为咗反对你泛民而反对呢个港台，而呢个港台事实上，哎呀，你话依家唔系有好多嗰啲好嘅节目嘅，屌你老母！你嗰啲好嗰啲节目有冇企人睇啊，大佬？全部小众节目嚟嘅，以前亚视一大把啦，清谈节目啫嘛，冚唪唥都系。你探讨啲咩啊？ 我有睇啊！ 屌你老尾，香港开电视噶，好多嗰啲高质嘅节目啦，有人睇咩？喂，所有嘢都系讲个市场噶，机制行先噶，系个市场决定你有冇价值啊嘛，唔系你话啊嘛，大佬。你搞个欣赏指数出嚟打飞机啫，港台嗰啲系啱唔啱啊？系个市场决定你有冇价值咯。哎，劣币驱逐良币，几千年都系咁啊，唔好意思啊，所以我哋咪俾人驱逐咯。屌你老尾真系，真系唔好行我自吹啊，系嘛？ 自吹啦， 咁简单啫嘛。喂，你唔知啊？好似黄世泽咁样，真系做标题党咪好咯？话阿曾志伟会去。洗定个8月15坐花厅， 十六八碌啊！ 坐翻十六八碌，喂，讲完啲嘢唔使负责任嘅，你周围闹你黄 离开日本添啦。 喂，你黄世柒走去话咁就诽谤人哋，你然之后周围闹人哋诽谤你，话要法律私信，你啲系咩标准啊？仲有佢系讲一啲咩咧？佢讲啲大家中意听啱听嘅嘢，佢唔需要去考究呢样嘢系唔系事实，佢只要去从一个观众嘅角度出发啦。呢啲就系所谓市场机制啦。我话俾大家听。好恶毒噶，有阵时系黄世柒呢啲系捉到噶。其实，喂，佢知道你哋班友好憎阿曾志伟啊嘛，佢咪将呢啲嘢拉埋嚟到蓝洁瑛啊咩嘢咁样咪炒埋一堆嚟到讲咯。你明唔明啊？咁嘅时候，佢咪可以吸睛咯，佢咪可以吸引啲点击咯。吓、啊，你啲人咪 share 佢嗰个 blog 咯。好啦，最近一样嘢，佢成日都讲嘅就话，哎，港行就系执笠啦。嗱，佢有份讲噶，散播呢啲谣言噶。咁好多人嘅主观愿望，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啦，唔使呃人嘅呢啲系。佢好多人嘅主观愿望喺个脑嗰度谂，就好想港行，哇，快执啦，快执笠。嗱，我唔会即系去阻止大家去有咁嘅主观愿望嘅 ，OK。但系依家最新一样嘢就系话海航去日本去告嗰一间嘢，根本就唔系港行啊嘛，而系嗰间所谓港行嘅前董事嘅嗰间所谓嘅咨询公司嚟噶嘛，系。黄世柒就话啊，唔系呢个咧，港行咧就快执笠噶啦，乜写一大扎嘢出嚟啊，跟住又讲好多财经嘅术语，其实佢自己都唔明嘅。咁唔紧要噶，因为啲观众系需要觉得港行系想佢执笠啊嘛，咁佢咪写呢啲嘢出嚟咯，佢唔需要是其是非其非噶，佢唔需要你有冇证据噶。他赢了那个点击他已经赢了啦，所以这些人说人家诽谤是最好笑的，日日在诽谤人，日日就造谣唱衰抹黑含血喷人。喂，我不是说撑港行，而是那件事事实上都不是这样嘛。苹果日报要将他报得很 juicy， 就将他变成什么什么什么老母告个仔啊，母公司告子公司啊，跟着写到成篇嘢七彩这样。其实他1月1号那时候已经有一篇文讲了，就说他控告这间公司是牵涉到港行那个的内部权斗那样东西嘛。嗱，这样东西呢他们只有写过，但他后期为了令到整件事是比较 juicy 呢，就在这里就是老作了。好啦，跟着呢老作那你都要就是有些你加盐加醋都有啲盐，有啲醋俾你加，咁佢就攞蓝十字呢间保险公司咧，就话唔知一月几多号之后咧，就宣布唔再去即系为呢、這、一个即系万一港行执笠咧，佢哋就呢、這个保险咧，旅游保险咧就唔包啦。嗱，佢哋就攞呢样嘢出嚟炒作啦。OK， 但系事实上系唔系讲紧港行就系执笠咧？根本上告紧话咩日品法院咩牵涉到8亿5千万嗰单嘢，根本上啊。就唔系讲紧香港航空嗰呢一间嘢嘅，吓，即系我谂如果大家有跟开咧，就知道咁我抄翻出嚟俾大家睇睇嗰篇嘢啊吓，我而家觉得好好笑嘅，即系你客观上好想港航执笠，系嗱，我话俾大家听，港航执笠都冇捻人嘅咋，港航执笠国泰就会加价噶啦，又系变咗垄断噶啦，吓。呢一樣嘢係嗱，對於嗰個乘客咧， 是不利的。咁你主观愿望中意啲国企执笠，我冇办法噶，系咪？但系喺乘客嘅角度系不利嘅，吓、啊，即系你话中意港航，有可能嗰啲人系唔中意去旅行啊，或者系即系非常之渴望去执笠，哪怕系即系要坐国泰嘅贵飞机票都冇所谓。嗱呢啲咧，即系冇所谓。呢啲咧，每一个人咧有佢嗰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我都觉得冇所谓嘅。你中意咁谂咪？咁谂咯，即系我话俾你听，我嘅睇法系点啫。嗱，其实呢个咧，《苹果日报》自己都有报道嘅。咁我开出嚟俾大家睇下啊。嘢咧，删咗先，唔好播佢啲动新闻，真系黑人憎。嗱，好啦，佢呢个点写咧？吓、啊？就话对簿公堂，嗱佢嗰个标题咧就点咧？就话创办人死后疑爆权斗，海航追港航前董事8.5亿。嗱佢到呢一个1月1日咧，佢都仲系讲紧系追呢个港航嘅前董事，唔系追港航，系咪啊？你睇下后屘佢啲报道系点写嘅？嗱呢啲系扑街嚟嘅咯，系你为咗吸引点击啫嘛？基本上你咩传媒道德乜嘢？唉，嘥气啦，真系你唔系为求报道真相噶啦，依家系为求呃点击啫嘛，包括你苹果都系。好啦，佢话咩咧？香港航空近期负面消息不绝，最新咧系其主要股东海航集团咧，吓、啊、上周五入禀高院，就向海航前董事中国众嘅公司追讨8年前嘅欠款，金额啊高达8.5亿，吓嗰间系叫咩咧？吓、啊、被告咧就叫咩啊？香港航空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又唔系香港航空啊，大佬。喂，你苹果报1月1日，你都认为呢一个系牵涉到权力斗争嘅问题，系嘛？喂，跟住又变咗唔系喎，哇！哎，喺度吹水啦，港航咧就执笠，你睇下佢几时会唔会咯？你咪睇下放长双眼睇，睇下细贼登唔登到佢咯。即系以细贼， 跟住冇事啦。 吓、啊，以细贼嘅登力咧，好强啊！话俾大家听啊，吓、啊，好强啊！呢样嘢真系。不得不相信吓、啊，即系佢系好中意写一啲嘢咧，系啲人觉得啱睇，而唔需要写啲事实出嚟嘅。嗱，呢个系佢嗰啲风格嚟嘅，吓、啊、就系、是、黄世贼啦，咁多年都系咁嘅，所以上唔到位咯。即系一味喺度造谣啊嘛，一味喺度嚟中伤啊嘛。喂，你话我哋好中意屌人啊乜嘢？喂，我哋屌亲嗰啲人，全部都有证有据嘅，大佬。 低 调啊，吓，同埋系低调噶，喂，真系低调噶，喂，我拎晒啲证据出嚟，你唔啱，你驳我啊，永远冇人驳过，喂，我攞晒证据出嚟嘅，因为系唔喺度乱噏鸠噏噶，佢哋嗰啲冚唪唥咧穿作附会嘅，你明明都唔系告紧嗰间公司，你话系，咁你咪睇下佢迟啲会唔会执笠咯，好简单啫嘛，嗱呢啲冇得吹水噶，过几个月就知啦，系嘛，风水佬呃你10年8年啫，吓、啊。好啦，咁嗱，我哋咧接听电话之前咧都要嗱，再讲一次电话号码先，我哋仲有啲嘢要讲讲嘅。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嗱，咁啊再讲埋咧就嗰个元旦大游行啊，呢个好笑啊。咁咧就有一个弹头学者，头先我哋引述过噶啦，嗰条友咧就叫做蔡子强吓。咁啊，苹果访问佢嗱，我话俾大家听，点解佢会喺嗰个明报嘅？文章嗰度踩亚视而唔批评商台呢，好简单啫嘛。因为亚视唔会揾蔡子，喺亚视临死、临钉盖、临执笠之前啊，临停播之前啊，嗰10年8年都唔会揾呢个蔡子强去做访问噶嘛，唔会揾佢搏咪噶嘛，系咪啊？商台会啊嘛，大佬，咁佢点会批评商台啫？揾自己笨柒啊，系咪？嗱，呢就系佢哋嗰啲嘅虚伪啦。他们那些双重标准，你明明那份问卷调查都是即是还衰过亚视委托这个港大做的那一份，你不懂得批评他，因为他不会去这样做，就这么简单了。这就是他的虚伪了。看看他说这个的弹头学者蔡子强怎么讲，在这个元旦游行那里他讲什么呢？呢个高级讲师蔡子强又话，过去几年社会气氛低迷，参与游行嘅人数咧少咧系可以预见嘅。认为即使市民对于政府施政有意见咧， 因为心死或者觉得难以改变政府做法而拒绝上街呢，相信短期内呢，除非有大型的社会事件发生，否则呢民主派都难以动员市民扭转情况啦。咁佢明 咁仲有咩行，我想问。 嗱，跟住你听埋，蔡子强就话担心以上情况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啊，政府就会因为游行人数少而对市民呢，即系以为市民对政府即系施政嘅反弹同不满减少，因而变得更加专横。咁日后市民要求改善施政呢，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啦。个游行数字亦都反映民主派支持力量削弱，忧虑泛民喺议会只会更加举步维艰。嗱，呢个就系嗰个好笑嘅问题啦。喂，市民觉得游即系你话因为游行人数少而令到政府以为市民对于施政嘅反弹或者不满减少。喂，乜我想问你嗰个嘅游行人数啊，唔系代表紧啊你嗰班黄丝啊对于政府嗰一个嘅施政嘅不满嘅咩？咁你得翻5000人行，咪即系觉得好多人觉得林郑做得好咯？事实上，林郑喺最新嘅嗰个民调嗰度，喂，佢系升咗10分嘅、哦，吓、啊，咁仲唔系觉得施政改善咗啊？嗱，首先你好憎林郑都好，嗱，各位益友，首先你好憎林郑都好。你要即系谂一谂，嗰有一班友事实上系对佢好满意嘅。嗱，呢个系事实嚟嘅。嗱，呢个系真系嘅。虽然大家喺即系都同一天空下，有班友事实上系觉得林郑系做得好嘅。好啦，咁你个游行人数少咗，咁啊已经反映咗嗰班友嘅不满减少，否则嗰班友会仲会出嚟行啊嘛，陪你系咪啊？你唔好计本土派。讲紧你嗰啲黄丝啊，本土派就唔行啦，系咪？有班傻嘅就去行啦，我唔会睬噶啦，嗰啲系嘛，中意行咪行咯，吓、啊，即系不嬲都已经讲咗游行系冇用噶嘛，本土派系，咁本土派你我当你唔去，咁你嗰班系所谓民主派嘅支持者嚟噶嘛，系咪啊？咁仲唔系对于政府个施政个不满系少咗？即系你攞呢一样嘢出嚟压人，就话啊，其实如果你对于政府不满，嘅话咧，你下次都要出嚟行嘅。佢个意思就系咁啫嘛。佢潜台词系悭啲啦。首先，你啲游行已经冇作用噶啦，系嘛？而且喺嗰、那个嗱，除非嗰个调查系造假嘅啫，林郑加10分嗰个系咪造假噶？吓、啊？如果唔系，即系点啊？嗰啲问亲嘅有乱答，那个 sample 出现问题，吓、啊？咁嗰啲点啊？吓，点计啊？即系呢啲友咧，喂，你仲喺度怪责市民，就话啊，你哋唔出嚟行咧，游行人数暴跌咧，就会令到政府更加专横啦。喂，首先嚟我讲系你哋应该泛民主派要喺个议会嗰度，喂，你又话要为我哋啲咩守尾门啊乜嘢？喂，到最后如果都系要市民直接行翻出嚟嘅时候，咁我想问啊。你嗰班友喺里面出粮系做咩噶？出98000系，我哋又系讲翻转头啊吓。咁、啊、你嗰班友系要嚟做咩噶？嗱、啊，港大民意研究就咩咧？嗱、啊，出炉啦！最后一次嘅2018年最后一次特首及政府民望嘅数字调查结果显示，特首林郑月娥嘅评分系56.4。佢出任特首嘅支持率系49%啊，吓、啊、系上升咗10%啊，大佬，特区政府表现满意率42%而上升7%啊，咁咪冇人行咯，好客观噶，你唔好计本土派，本土派不嬲唔行嘅，你去就喺度行嗰啲咩嗰啲咧，我唔知啊，嗰啲系嘛，呢个黐人哋行嘅嗰啲系。咁仲唔系？系嘛？你话哎，嗰啲人傻噶，连特区政府做得咁差，派4000蚊都派到一镬粥，都评佢咁高分啊？咁我唔会质疑你讲嗰个 statement 嘅。你话啲人系傻，系嘛？咁嚟个民主啊嘛，嗱，民主就要包含埋嗰啲人噶啦。嗱，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啊！你话要争取民主，民主就要包埋头民建联、民主党、自由党、经民联嗰啲人噶啦。唔系借头你嗰啲人噶嘛，大佬。嗱呢一样嘢咧，无论系民主派嗰啲选民又好，部分个别本土派嗰啲人都好， 喂，都有个盲点噶。喂，民主唔系净系支持你嗰派嗰啲人先叫民主噶，大佬。你唔俾人投民建联噶，你唔俾人支持政府噶，你咁样叫民主咩？系咪先？依家呢个制度就梗系不民主啊！问题系，当你话去争取民主嘅时候，你唔可以唔俾人去支持政府嘛？屌你，后屘真系。但系你屌鸠泛民嘅时候，你点解要屌鸠佢？就是、因为佢声称话自己系监察政府，声称自己系一个嘅反对派，然之后佢冇去履行到佢监察政府嘅承诺啊嘛？呢、這个先系问题嘛？撑政府冇问佢，一早讲明咪得咯。嗱、啊，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啊，吓。好啦，咁啊，喂，不如阿兴旺，请你讲下，今晚我讲咗好多，讲晒咁滞俾我，真系。 呢啲即系啲咩商台啊，似李熟啲咁嘅，你讲多啲噶啦。 唔系呢啲系好技术性嘅嘢嚟嘅，我觉得系。 即系串我唔识技术。 唔系呢啲，我觉得系即系值得讲一买。咁我有即系呢啲系我有即系约略去即系。即系好，唔好讲下调查研究，即系约略有探索过呢啲嘅问题嘛。即系我喺度谂，喂，到底你话 TVB 嗰个收视率点样计出嚟？人哋都有个方法嘅，你可以质疑 佢。即系佢话俾你知，佢咁计咯。咁信唔信就个客嘅事啦。 信唔信咧就个广告客户同埋你阁下嘅事。你可以唔信嘅，嗱，我可以绝对觉得你可以唔信嘅，但我唔会质疑嗰个调查机构嘅公信力。我唔会相信 AC Nielsen 或者 CSM 系会攞咗嗰个。的收视的结果之后他再去操弄再去 manipulate 我不信的。你说那些這的市民即是那些所谓调查对象会不会乱 Q 那么按呢那我很难确保的这件事是。同时之间你说这个政府委托的刚才我讲的问卷调查那件事他会不会造假呢我相信不会。那个市民会不会乱答呢可能会就是这样解了。我不会质疑那件事的公信力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你说连 TVB 那个收视点都不可信呢我更加觉得你商台更加不可信了、啊、就是这样。 乱答那些就当是即是放在调查都有误差率的啦那些、啊。 喂不单止有误差而是你那个调查方法根本不科学、啊、直头是不科学、啊。当你蔡子强耻笑亚洲电视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嚟到去調查嗰個嘅收聽率嘅收視率嘅時候，而商業電台嗱，我唔係話商業電台委託呢一間嘢去做啊，呢個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委託佢去做噶嚇。OK 嗱，唔好搞錯啊，唔好話我老屈你商台委託人去做問卷調查條 rating 啊，嗰個通訊事務管理局做噶。咁你話啊，我哋唔係咁做嘅，咁你點做啊？你商台你拎出嚟俾大家笑下咯，都話拎出嚟啦，係嘛？ 俾大家笑下， 呢个学方生讲嘅呢啲系拎出嚟俾大家笑下，你点样做啊？嗱，我都想观赏下、欣赏下。喺2019年呢个科技嘅年代啦，对于一个旧时代嘅产物，话你去调查电台嘅收听率，我都想欣赏下，开下眼界，俾小弟系嘛？你同广告商讲你系点讲先？喂，一定有得讲噶，喂。热血公民啊，热血时报啊，屌你谂乜咁捻斗泥啊，咁捻湿鸠啊，真系督数啊！佢都有个所谓 portfolio 整出嚟话，嗱，我哋直播有几人听，重温有几人听，帮佢作大啫嘛，系咪啊？ 呢个就唔敢讲，重温好似冇讲过几多人听。 佢话直播在线同时唔知两万人定咩啊嘛，系嘛？有张 呢个就系间中喺佢即佢自己主持会读翻出嚟嘅，但系重温我真系冇留意。 佢有张图嘅 ，OK， 咁佢同个广告商讲，咁佢都要拎扎数据出嚟。嗱，佢个广告商信唔信就一回事 ，OK。如果个广告商落答嘅话，咁啊代表个广告商信佢嗰个数据咯。嗱，唔代表嗰个数据真嘅，系嗰个广告商信佢呢个数据啫。你明唔明啊？我哋已经踢爆咗佢个 live 有几人听噶啦，你听翻我哋之前节目都有啦。咁所以你话商台有几人听咧，即系好大疑问咯，吓、啊。不是吹水的这件事是、啊、你有没有科学的方法 去求真、啊啊、你就整出来收我皮咯很简单很简单嘛。你说你很多人听嘛你说百几万人听嘛。照计如果你商台有百几万人听呢我们的台被人踩台的了现在已经那些商台的粉丝走来屌鸠我们的了、哎。我们商台不知几多人听你求其找个人来吹鸡我们都冧了个台。你知不知道咪真系洗版啦！如果上台百几万人睇，我话你冇人睇嘅，系咪啊？简单啫嘛。 网台最透明的，你睇埋 radio， 根本最良好的榜样就是，不是我擦鞋或乜嘢，你买 radio 根本上就是最公开最透明的嘛，由头到尾都是，边使隐瞒嘅啫？你要系热血时报嗰啲十鸠台先要隐瞒嘅啫嘛，然之后督数作大嘅啫嘛，隐咩瞒啫？有几人听直播重温，好 concrete 好具体的，所以我就话做网台一样嘢好就是你即时知道咗亦有嗰个反应嘅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嘅调整啊嘛，即刻喺嗰个台嗰度，呢啲系好考功夫噶，呢啲系根本上系类似以前欢乐今宵嗰啲形式嘅。欢乐今宵就系现场做 live 嘅时候，你睇到嗰个观众嘅反应系 冇反应，想死嘅真系。 系啦，喂，你嗰个反应系接都唔笑嘅，咁啊已经系即系有问题噶啦嘛，咁你嗰阵时就要執生噶啦嘛，所以嗰班友點解係即係嗰啲戲啊，係做到咁出神入化？點解係真係即係嗰啲所謂係實力派啊做到？就是、因為佢喺嗰個即係、就是、客觀環境底下鍛鍊出嚟噶嘛。喂，網台根本上就係呢一個咁樣嘅鍛鍊嘅場所啊嘛。你要上台， 網台就好難講嘅，好多人見到冇乜俾聽都照做。 咁嗰啲另一回事啊，我哋唔係噶嘛，係咪啊？冇乜俾你聽啊，執柒咗，我講好多次。 好多人唔執噶， 屌，執啊浪費網路資源啫。即係我意思啊，咁你熱狗你唔好計嘥時間啫，真係。即係嗱，唔係咁，你話商台冇一百人聽，我覺得太誇張嘅。阿士林 有啲人嘅，咁仲有啲好多的士佬嘅。 唔係阿士林瓜之前啊，佢都有半點收視噶。你明唔明啊？半点都三万几人噶嘛？ 我记得亚视林执笠前，即系嗰排啦，好多好多好旧式嘅，即系飞八普啊，会播亚视 嘅。吓， 佢即系嗰啲剧啊。 吓，咁你话佢 咩廿四尾嗰啲啊？ 吓，唔系你话你话呢个商台，你话有几人听？系咪百几万人啊？冇即系，我觉得冇咁多咯，好简单啫嘛。吓、有啲人嗱就话啦，啊呢、這个班宣又话乜，理想系冇可能做到一个计数器去 check FM 收听人士嘅数据，咁你咪只系讲个信字咯。咁当中有几多系泡沫，有几多系真实嘅，就考你个脑筋咯。真系学长唔好话斋个脑唔好咁细啦，呢啲要 大啲得唔得啊？ 因为通常广告公司咧，嗱我讲下广告公司咧。通常咧，嗱都唔系僆仔僆妹揸旗嘅，一定在上位嗰个咧，就系嗰啲四廿几欧嗰啲中坑啊、中女啊。好啦， 唔系广告公司梗系吹到好多人听啦，咁啊点氹过夏洛达啫？ 系，唔系佢唔系佢一定要同广告公司讲话，喂呢班友咧，因为佢都嗱，因为佢广告公司咧，佢有一个身份嘅问题嘅。如果佢同个客讲话，喂呢间嘢冇人听，我哋唔好落，佢少咗个生意噶嘛。 系咁啊，即系吹走到好，即系好有用咁啦，接得生意就算啦嘛。咁佢又唔会作嘢嘅，咪用翻你嗰啲数据，不过唔系解释好清楚咁咯。 喂，你话商台同佢讲话，喂，我有几多人听？佢梗系咁样照同翻个客讲啦。喂，佢冇责任去质疑你商台有冇人听啊嘛，因为佢个客嘅话，喂，佢落广告，喂，好简单啫嘛。哇，落 TVB 啊好啊，落 Viu TV 啊好啊。咁啊，哇！如果落埋呢一个电子传媒，除咗电视台之外，仲有咩啊？梗系电台啦，电台落边个啊？嗱，港台就不接受商业广告噶啦，咁即系得翻商台同新城啦。咁啊，落边个啊？咁样，喂，咁你梗系攞嗰啲数据出嚟噶啦。嗰间广告公司佢都唔会质疑噶嘛。嗱，你系讲紧嗰个客户啊， 即系、个客户佢唔会谂咁多，俾钱就叫你做。 喂，佢俾咗 budget 你，你咪去掟咯，你咪掟钱都简单啫嘛。嗱，呢啲就系个问题啊。有几人求真啦、啊，嘥气啦，吓嗱，陈其伦都啱啦。佢话其实依家咧啲的士啊，好少听电台，呢事实嚟噶吓，系事实。 冇嘢做，冇嘢做嘅都冇听嘅，揸车嗰阵塞车嗰阵， 吓 系有啲咁嘅人嘅，唔少嘅。 唉，嗰句我有我识背啦，多谢以高家气站送出石油气气圈，为的士司机打打气，下商业一台乜乜乜。唉，嗰啲又倒转头识背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大佬，公主道过海，龙尾边度，屌，真系呢啲真系日日都系咁噶啦，唔使听啊，兴皇陈 。你又话冇听又识背， 一日日塞车噶嘛，使乜听一听几十年都系咁噶啦。 即系你日日搭的士， 唔系，哇，黐线，你吹水佢啲。 哇，嚴重抹黑，日日搭的士啊！你真係， 我日日聽聲識背 咩啊？ 我日日聽聲都識背啊嘛。 咁你嗰個交通消息，事實上係嚟去去都係呢幾樣嘅啫嘛，係咪啊？ 又講下邊度塞車啊，邊度壞車又塞車啊嘛。 咪你一定噶啦，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康莊道橋面，咪梗噶啦，係咪啊？除非個大塞車嘅啫，係咪啊？啊，因為愛民村咁樣，你點點啫？係咪先？啊，一定系咁噶吓，跟住夜晚走嘅时候就红隧过海系嘛，就即系啲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又边度边度，一定咁噶啦。收翻转头咁啊，港岛嗰边翻九龙，喂，日日都系咁噶，唔使听啊，千篇一律噶。兴旺诊， 佢系咁就好嘛 吓， 股票就系咁就好嘛。 唉，真系。嗱，阿 Gary Lee 就话听见过的士佬听 D 一百啊，系事实嚟噶。我都话依家换了人间啦。喂， 我见我叫你街度见到你都揸住部电话开住 YouTube 听陶君衡添啦。 有听陶君衡有。 总有啲咁嘅人嘅。 你买租租屋啊？嗱，我哋喺个去搭船吓、啊，即系搭船啊！你冇理去边啦吓，搭船啦吓。 仲有去边啦？ 见到几个人？都喺麻甩佬中坑自己一个嘅喺度睇嘢，咁啊八卦啦，我哋睇下睇咩啦。有啲系睇老萧，有一个咧就喺个船嗰度睇埋 radio 睇郁文踩场，有一个咧就睇嗰啲无厘头嗰啲 D 一百嗰啲唔知咩节目。喂，根本上系各色其色噶啦，就睇唔到有人听商台嘅。咁我唔知啊，可能听紧我哋唔知啊。OK， 但系根据嗰个调查，嗱你睇翻个调查啦。是 9.7% 的人才经过互联网听电台的。啊，不要吹水啊，这些是有数据的，我不会质疑那件事的，除非你说市民乱答，那没办法的，操控不到的，这些是。啊， Chris Leung 都说了，他在71听到店长都听我们节目，就是咯。 71要帮衬多一点。 啊，现在要啊支持一下他，真的，这间。小店啊，屌！ 七十蚊真系小店嚟，小本经营嘅人嚟，买个牌翻嚟自己做噶。 好多加盟店噶，知唔知啊？ 即系唔系大公司嘅，佢个品个牌大公司，不过嗰啲系自己做。 系嗰啲加盟店系嘛？所以你话咩啊？而家系 Didi 报道一节交通消息，系咪嚟个香港电台嘅？喂，日日都系咁噶啦，有乜好报啫？吓、啊！跟住李仪啊，呢个阅读一分钟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关咁样，咩有乜好听啫？我都识噏翻转头啦，做咗几廿年都系呢啲节目。跟住咩蓝地球乜乜，唉，真系好千篇一律。所以你话嗰啲公务员做广播啊，你要佢去破格啊，好困难噶吓、啊，因为佢冇咁样嘅动机去做。喂，佢系咪都斗乜人工噶啦？ 公务员嘅特点就系唔破，唔系就系唔破格咩？ 就 系、 是、唔破格嘛，就系萧规曹随嘛，就系、是、因循苟且啊嘛。喂，佢带住个老翻工又系出咁嘅人工，佢嗰个老屎忽坐住个老又系出咁嘅人工，咁佢使乜带个老翻工啫？唔会俾人炒嘅，系咪先？吓、啊，唔好话我去即系诋毁你啊！你做咗十几廿年、几廿年啦，你个香港电台啊，都威水唔过，就算系用问卷调查，都威水唔过商业电台啦，唔好讲笑啦。调查咁多届啊，我谂自从毛孟静同杨吉晒主持传媒春秋，我董事以嚟啊，我都未见过你香港电台超越过商业电台一次嘅，屌你老尾真系。 咩香港电台，我最有印象就系搵呢个吴志森又唔知扮乜鸠。 那个很后期的啦，即是他连电台那个七点半那个六点半那个节目没得捞啊，那个自由风都没得捞的时候，才去了就去扮鬼扮马嘛，跟那个咁嘅太监豪。 啊，曾志豪那个系咩？ 吓、啊，曾志豪。啊斋主就讲啦，佢半夜咧播呢个广东广西成班老坑，嗱好笑啦，嗰阵时我后生，依家都后生吓，嗰阵时仲更加之后生。咁我嗰阵时我好中意封烟嘅，就记得有一次系林祖信上咗呢一个广东广西嗰度， 系咩 Apple A 嗰啲啊嘛， 讲嗰啲唔知咩，佢唔系讲 Apple A 嘅，我问佢系啫，佢就讲嗰啲唔知系互联网嗰啲生态咩嘢，即系讲啲老嘢听啦 ，OK， 好啦，我打上去， 啊，咁佢梗系问你名啊，问你即系讲乜啦，咁我梗系唔会同佢讲话我质疑佢 iPro A 嗰啲嘢啦，因为佢唔会接你电话噶，你知唔知啊？ 有审查啫， 嗱，我唔够胆讲话佢有冇审查。喂，佢好简单啫嘛，佢唔接你电话，佢话轮唔到你咪得咯，你点知啊？你点质疑佢啊？你有数据咩？你系 mark 电话人嗰、那个嗰、那个人咩？你系接先生咩？你都唔知噶。我梗系冇同佢讲话咩啦，我梗系讲啲好无聊嘅嘢，真系话啊想同佢倾下偈乜乜，好啦，接中入去。嗱、呢个事实嚟噶吓，我即刻问佢喂，点解你即系将呢一个高登系咪即系你点解要加入 iPro A 啊 ？iPro A 系民建联啊嗰啲嘢主导噶嘛，你记得建制派噶嘛？好啦，咁佢答到即系好模糊啦，喺度耍啦，跟住咧佢隔篱嗰啲主持又帮我打完抢，咪 cut Q 我个线啦，就系咁啦。 即系冇认真答你咯， 梗系冇啦，边有第一答啫，系咪先？好啦，即系所以咧，我哋个台啊，嗱，我唔敢讲话咩巴闭，喂，我哋系完全系冇 censorship 噶。有啲人话，你打电话嚟， 蔡佳阳都入到，你有咩 censorship 可以？ 喂，我哋唔会有个接线生接咗你电话，问你咩名，问你讲乜，先至打翻转头俾你嘅。喂，好多台啊，依家都系咁噶。喂，依家讲紧系好耐噶啦，呢啲系，睇下咪十年前都有啦，吓、啊，都已经系咁样操作啦。喂，我哋唔需要噶，你打电话入嚟咪同我斗屌咯，我惊咩啫？系嘛？简单啫嘛。好啦，嗱，我哋依家咧就系接听电话，好唔好啊？兴旺诊， 好啊。 咁咪过钟噶啦，又会， 次次都过钟噶啦。 吓、啊，哇，咩咁讲嘅你真系啊？ 有边次唔系啊？ 哦，唔系咁，我哋都好享受同益友嗰、那个，即系空气当中会唔会嗱呢只空气当中啦。虽然我哋唔系大气电波，即系所以嗱，又讲翻转头啊，讲讲嗰个咁嘅刁民阿牛啊， 嗰阵时佢咪戆鸠仔， 呢啲真系戆鸠人嚟嘅。嗱，嗰阵时佢咪话要搞个咩开放大气电波，得开你老母咩？依家根本上成个技术已经换了人间啦。嗱，好中意郁文讲呢句， 佢仲搞紧人民台，仲即系仲收到啊嘛，嗰个台。 佢唔系噶，佢唔可以播噶，依家佢唔收唔到，因为佢嗰个非法广播嚟。 系咁啊，比如话佢地下电台啊嘛。 吓，嗰个非法广播嚟，佢唔可以用一个即系非法嘅发射装置喺周街嗰度播噶啦，呢个非法嘅。根本上依家我哋唔需要用到呢个技术，已经系喂成个互联网系已经突破晒所有嘢。阿郁文讲呢句说话好啱，叫换了人间。十年前后嘅啫，已经系仲使咩咩开放大气电波？依家冇人提呢个 issue， 我话俾你听。喂，以前好多人讲嘅话，我哋要争取开放大气电波，我哋要将嗰个大气电波嘅频谱点点点，喂，依家冇人讲啊，依家系我哋呢啲网路直播节目，又唔需要受到你嗰个嘅广播条例嘅规管，中意屌你老尾就屌你老尾，我哋又唔需要受到呢一个嘅选举条例规管，喂，几自由啊？你应该依家要争取嘅就系希望呢啲嘅网路嘅广播节目。唔好系受到钳制啊！真啊，唔系再喺度搞咩开放大气电波，你勾咗十几年噶啦，真系咩仲喺度开放嗰个咩频谱啊，嘥气啦！我成日都讲一句说话，你唔同意我啦，咁讲啦，王维基啊，佢去搞唔到呢一个嘅香港电视啊，系佢嘅福气嚟噶，佢一搞执硬粒啊，唔执粒啊都要不停供股啊，佢嗰只嘢。根本依家已经系过晒气噶啦，搞电视台，你睇下嗱，你话啊呢、這个有线冇心搞卖盘乜乜乜，好啦，有线冇心搞啫 ，Viu TV 有心搞啦啩，搞极啊搞唔起，系搞唔起就搞唔起噶啦，我话俾你听啊，你冇得救噶呢样嘢系，首先你用嗰班咩人先，系咪全部系新人先？你真系好多人无线嘅挖角啊嘛，其实系。 无线啊，以前有线啊，嗰啲过咗好多 去。咁好多，喂，有线嗰啲就去晒无线，无线嗰啲去晒其他台系嘛？亚视嗰啲又入晒呢一个无线 咯， 系嘛？江美仪啊，呢、這、一个陈伟嗰啲冚棒都系无，即系亚视啊嘛。以前好啦，啲来来去去都系咁样糖水滚糖鱼，咁点啫？系咪先？仲有一样嘢，依家啲人已经唔开电视睇啦。喂，啲人中意睇嗰啲所谓 VOD 啊。即系佢中意睇乜就揿啲乜，就好似坐飞机咁样。喂，佢中意睇电影，佢咪吸揿个电影出嚟睇咯。佢要睇乜睇剧集， 追西剧嘅，咪睇个西剧咯。已经系唔需要系，即系仲有一个所谓电视台嘅呢个平台出嚟去营运。哇，大佬 out 晒噶啦，呢种模式已经系啊，真系 out 晒嘅。所以我叫大家唔好再迷信呢啲嘅，或者迷恋呢啲嘅主流媒体吓、啊，就系咁解啦。唔好迷信佢嘅好大嘅影响力，佢事实上有，我唔会质疑商台完全冇晒影响力，但系唔再系以前 隻手遮天嘅年代， 即系 自己 唔再系风波里的茶杯同埋郁敏七宗罪，或者系呢一个正是有心人嗰个年代噶啦，已经系吓，同埋唔好迷恋呢啲咁嘅主流媒体曝光，即系我劝喻嗰啲嘅，即系如果啲本土派嗰啲人啦，系嘛？即系我唔知边啲系要问钟汉林嘅，因为佢系本土派嘅商标审查局啊。嗱，唔好迷恋呢啲即系主流媒体嘅曝光，好紧要噶，你自己建立啊嘛。喂，你嗰个 channel I 去边啊？钟汉林讲嘢真系啲僆仔系嘛？喂，你个节目咧，点解做做下唔做啊？做任何嘢都系咁样噶，有个决心，有个坚持，有个毅力，系嘛？喂，咁人哋先系信你真系做噶嘛？屌、哎，你咩做做下，冇咗啦咁样，冇讲其他嘢啦。呢啲即系做人嘅基本嘅态度嚟嘅。好啊，我听电话。 你佢好似第二次听咯，咁样。 边个啊？ 我好似第二次听你话，听你讲话听电话。 哦，唔系，依家真系听啊，系。 即系之前假嘅。 唔系，之前唔系假嘅。吓、啊、嗱，依家咧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睇下呢位益友咧有咩嘢想同我哋讲下吓、啊，交流下。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系130条线嘅。嗱、啊，敬请各位益友咧就系、是、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 啦、啊。啊， 喂， 喂，早晨，你好，点称呼咧？ 我神区啊。 系啊，系啊。 我系你等等先，我打翻呢封。 好啊，好啊，好啊。啊，咁啊，呢位益友就好似 一封啊， 带翻嗰个耳机系啦，咁啊，费事嘈亲人都好嘅嗱，即系好似第一次听佢把声咁嘅又。 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早晨，你点称呼咧？啊。 你叫我神心啊。 神心啊，系，请讲啊。 我惊讲真名。有啲 friend 知道我系边个， 我唔紧要，系请讲啊，阿神心。 因为对你好好奇，想轻松啲问你几个私人嘅问题，好吧？ 系啦，我可以唔答噶，你私人问题你可以问， 我可以帮佢答。 唔系你可以问，我可以唔答嘅。 问三个啊。 啊，好啊。 嗱，你成日都话自己好细个啦， 系 25岁啦，但系点解你识埋啲歌咧？应该倒数，你应该都未出世之前30年你都识。 嗱、啊，這個、呢个 咧 就 系咪因为你细个你妈咪逼你听啊啲歌？ 哦，嗱、啊、呢、這个咧就可以打一答你喎，阿神心。嗱、啊，点解咧？嗱、啊，你如果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嗱、啊、有一个咁嘅台，佢又播古典音乐噶嘛，系咪先？咁嗰啲古典音乐，咁嗰啲古典音乐揦埋啊，都上百年历史嘅，咁嗰啲都系我哋未出世嘅。年代噶嘛，咁你话点解我会识嗰啲比如话丽莎啊、陈浩德啊嗰啲咧，咁都唔系屋企人听逼我听噶、哦，系我自己去发掘去听噶，因为嗰啲咧就真系我哋本土文化嘅瑰宝嚟噶，系重要嘅文化资产嚟噶，即系等于阿陈其伦有一张相，嗱、啊、我好有印象嘅，即系我哋有一亿又叫陈其伦啦、啊，陈心，佢贴咗张相出嚟。是1973年，嗱，我即刻就认得到嗰个康乐大厦最高嘅嗰一年啦。哇，嗰阵时系点样啊？喂，真系系咪鱼翅朗口啊？那个年代，喂，即刻有嗰个嘅，嗱，我冇经历过嘅，嗰啲嘢系，但你要调查过，喂，你原来系嗰个年代系点样？喂，嗰座最高系点样？康乐大厦下边点样？康乐广场啊？点样？唔系，喂，呢啲嘢要全部喺晒个脑里边。跟住到後期點樣客果中心啊，上邊嗰個旋轉餐廳啊，全部要喺曬個腦裏邊，因為乜點本土啫，係咪先？阿神心嚇， 冇、啊。但係你好奇怪，譬如你一次咧就播阿 Sam 嗰啲歌啦，你就阿 Sam 咧，好似當時咧就係1972年嘅，咁阿 Sam 咧應該仲未唱廣東歌㗎，佢仲係唱緊英文 唱英文㗎，係啊。 你咁了如指掌嘅，我谂同你同年龄啲人都唔会系咁，系嘛？ 哦，咁睇下佢哋系诶，咁、但系我对于可能有啲新啲嘅嘢唔识嘅。喂，嗰阵时仲有一间嘢好笑喎、啊，宝丽金之前咧就叫宝丽多嘅、啊。宝丽多之前就叫 宝丽多啦，系啊， 就叫钻石嘅喎。玻璃袋再之前叫钻石嘅喎 ，diamond 嘅喎。 哦，咁我都唔知啊。 你可以查下。 系咯，系咯，照计即系咁深入，除非系有心去钻研呢种学问啦，本土嘅学问啦。 吓， 如果唔系一般人嚟讲，哇，真系超越大，真系。 唔系我认人都好叻噶，所以我第一下就听到，应该系冇打过电话上嚟嘅。你应该第一次打上嚟嘅神心系啦、 啊， 因为我其实认啲益友咧， 听咗成年噶啦， 多谢你， 收唔到圣诞卡真系， 唔、哎、好意思唔好意思，嗱、這個、呢个咧你益友你 PM 翻我，我补翻个贺年卡俾你，咁有心， 系咪啊？因为我系头五名打你，头五名登记嘅应该系， 佢咁犀利，咁你都知，喂唔系我哋头一分钟有十几个喎，好似。我 check 下先。 咁你又话唔系金先后次序啊嘛？但系我今年新丁咧就唔知道啦。如果你、 哦、 我就唔知道你咩准则，因为我咧就好唔开心见到人哋 po 上本土台 哦，个群组嗰度， 人哋一年两年都有喎、啊。 唔好意思， 唔 好意思， 我都 唔 知道你咩准则咧咁样。 唔好意思， 我心谂 俾益友质疑。 照计你唔会系揾啲自己友啩？你咁公道系咪啊？ 唔会唔会唔会，呢、這个绝对唔会揾啲自己友做妹嘅大佬，呢、這个系。 嗱，跟住第二个问题，你系咪同屋企人住噶？除咗两只猫之外， 都系噶。做乜问呢？ 因为你咁夜都可以咁大声、咁 free 咁去讲电话、哦、讲嘢、哦。 咁你咧呢一个系第一，你咧如果你又系。有嗰個 headset 咧，就係誒冇咁嘈嘅。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喂咁佢都知道嘅時候，你咪同佢單聲咯。嗱，一樣嘢好緊要嘅，我成日都講啊。喂，有啲人話自己乜派乜派，喂你連你老豆老母，你唔好講佢支持你呢個節目，唔好講佢支持你呢個理念，佢體諒你去做嘅，你都如果爭取唔到佢嘅體諒咧，咁冇得搞噶，係咪先？嗱。我家人未必支持我呢个节目，我唔知佢点谂，但系佢起码佢体谅我系知道我做紧呢样嘢，咁咧就唔会干涉，就系咁啦，吓、啊。 哇，咁佢真系都好支持你喎，但系 都唔算支持嘅， 都几咁粗言秽语咁，佢哋都接受到咩？ 呢、這 个你读咁多书咁有学识，但系你又满口粗口咁样，真系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嘅。 我咪尖叔嗰阵时好多嘅啲粗口，呢、這个同嗰个知识同学问系咪可以挂钩咧？就可以相确噶，神心呢、這个系。 系希望你唔好，希望你唔好怪我咁直言啦、 啊。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呢、這个系每个人嘅所谓 preference 唔同啊，对于粗口嗰啲嘢吓。 咁、啊、但系你啲屋企人都真系支持你咁样啊？ 我冇问过佢哋，应该唔会支持呢个自己仔做啲节目啊。可能希望我唔想做唔定嘅。 系啦，跟住第三个问题咯。 系 你个生肖系咪属蛇啊？ 蛇啊？点解呢个点解咁问呢？你想知道我出生年月日啊？八字啊？ 咁年月日就知啦，十二月七日啦，系年份啦、啊，年份系咪属蛇啊？你？ 哦，呢、這个唔答啦，呢、這个问题系好私人嘅问题嚟噶。 嗱，咁你唔答就要答下一个问题喎，当第三条咯。 哦，咁样噶，咁你问一下，唔好嗱，你太过私人嗰啲，我唔答噶吓。 好私人咩？你生肖属蛇，我谂你啲 friend 都知噶啦，嘛应该。 吓，唔系你仲有咩嘛？呢、這个唔好问题啦，你仲有咩嘢想问咧？第 一 条， 最后一个问题啦，你有冇拍紧拖啊？ 呢、這个我都唔答你。 哇，你乜都唔答，咁唔得噶 喎。 喂， 呢 个我都想 睇。唉，啲私人问题。 因为你好多私人时间都爱晒嚟，即系放喺个台嗰度啦。咁啊，兴旺诊都话佢都要去沟女啦，佢都有时都借头借路咁唔出现啦，系咪先？咁你唔系喎，你全程奉献喎、啊，咁。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好关心啦，唔好讲八卦啦，好、 啊、 关心你呢样嘢。 你系咪 你都废咯、 啊？ 神 心 吓、啊，你嗱，如果你真系属蛇嘅话咧，你今年都30岁，男人就要三男儿啊，就要30而立噶啦嘛。 系 系咯，咁你又而家都即系都有根基啦。咁我谂好多人都好关心你呢啲事咯，真系。 即系催婚啊！呢、這个电话系 唔系？你都系一个公众人物啦。我谂啊，阿兴旺诊都应该都快过你、啊。佢呢排成日都失踪。 系啊，佢呢排成日失踪啊。系啊，去咗沟女啊嘛。 佢应该有啲。佢应该有啲声气喎，真系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 啊，要夹硬 啊！喂，呢、這个益有神心真系眉精眼气、哦，真系犀利。 唔系，因为我咧就系、是、同蛇嗰啲咧都几夹嘅。咁我听咗你，我其实唔系咁接受人哋讲粗口嘅、 哦。 但系你听我听完你之后咧，就改观咗咯呢样嘢。我自己唔会讲嘅。 系， 阿神心喺度写嘅， 但 系 咧就 你可以 PM 讲噶 喎。PM， 见你头先讲咁多，惊真系轻松下咁样，所以咩啫？问下你呢啲私人问题啫，即系抽离一下，唔好成日都系遮住某啲嘢去讲咁样咯。你都好少讲你自己个人嘅嘢噶嘛。 唔系，咁你做时事评论又唔系评论自己噶嘛，同埋唔系评论啲私人嘢嗱。有一样嘢系神心，你又留意一下，我哋讲人哋咧。批评人哋咧，或者咩咧，我哋都攞啲公共嘅事务，同埋系浮咗面嘅有证据嘅先拎出嚟讲啊！我哋 咁啊系， 我哋唔会揭人阴私噶。嗱，你听我哋节目一年啦，我哋个台从来唔去揭人阴私，就算有啲咩男女关系，我系叫人哋唔好讲嘅，因为呢啲系冇证据嘅。你知有啲人系知道，但系咧知道都好啦。第一就冇证据，第二咧系冇必要噶，拎呢啲嘢出嚟讲系。 有品咯、啊，你哋系嘛？ 唔系你要用 即系是其是非其非啦，同埋系拣选性咯，唔会揭人阴私嗰啲嘢。 你要用个事实嚟到去激到佢，你唔好用呢啲 juicy 嘢嗱，即系等于有个人曾经打个电话嚟话黄杨达同佢老婆去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我叫佢唔好讲呢啲嘢，因为呢啲系冇证据嘅。嗱、啊，卒之佢后屘都道咗歉嘅。我主要就点解要有证据？是真实的东西才讲，同埋那些什么男女私情啊，那些尽量不要讲。喂，你有私情啊，人家有的嘛，是人家有的嘛，你批评他不是批评他，你不是做一个所谓道德的大队长来去做重整会嘛，你明白吗？你是用那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批评他，你不要用这些这样的儿女私情的东西批评。啊，这样东西呢就真的我就很坚守的，这一条线是。啊， 有多报刊同埋嗰啲八卦杂志就专系咁样嚟到即系想争取个卖点咯。 咪所以咪执咗咯，依家吓 吓执咗吓，即系好多都好衰落啦，而家都 系啊，啲纸媒啊嘛。 同埋咧，你有少少意见俾你咧， 系 你唔好怪我啊，又 系好啊， 我觉得你咧。好直接嘅，你好容易人哋一激嬲你，你即刻有反应嘅，即系即刻见到噶啦。 系咩？ 系啊。 咁犀利？ 就系啊，真系好容易。你即使唔系即刻有咧，你即刻收咗线咧，你都即系讲翻出嚟嘅。 即系好容易拉着系嘛？ 系。因为有真我性情嘅一面啦，做朋友。但系如果咧，你喺社会出边咁样做咧，就好蚀底咯。 哦，明白明白、 啊、你有真我性情，但就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很 buy 这件事的。 是。 是啊，我都很 buy， 但是呢对你、在这个社会做事呢就是很舒适咯。 是，喂，真的多谢你这个的提点、啊。 做朋友真的真的正咯、 啊。好啊好啊。 喂，咁唔阻你咁多时间，我非常之开心啊今日。 是、我都是，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啊，神心好不好啊。 好啊，嗱，我 PM 你要有反应噶，真系要寄翻张卡俾我。 好有反应啊，依家多谢晒你电话啊，陈生，好唔好啊？ 好啦，好 ，OK， 好。 多谢云区同兴旺诊啦。 好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哇，呢、這个陈生真系好 搞笑。你有冇拍拖啫？我好想知 道。咁啊，点啫？呢、這、一个问题系吓、 啊？我想知啦，冇乜点。 咁你有冇啊？喂，即系我都唔问你啦，你问我，你真系 唔答喎、 啊。唉，真系 咩啊？ 我系接听下一个电话， 你答咗先啦。 一月六号星期日嘅凌晨12:15啦，吓、啊。喂，早晨，点称呼咧？ 唉，算够啊！讲咩可能系我呢个戆鸠所讲所见啦。 喂，国生，喂，唔好咁讲吓。 唉，真系你唔紧要，你唔讲笑嘅吓。咁啊，今次系2019年第一次打电话嚟啦。咁啊，先向各位益友讲声新年快乐啦。 新年快乐，好啊！大家咁话。 咁啊，首先就回想开始时间，回顾下2018嘅。咁其实2018咧，我就正式就成为咗呢个节目嘅支持者啦。 系，多谢。 过一年啦，时间都过得几快。咁其实我之前咧就听开热狗堂同埋呢个踩场嘅， 系 咁就俾你惹走咗个档啦。咁嗰班友又唔错，咁嗰班友慢慢激死啦，唉，真系。咁就讲一讲2018年最开心嘅几件事啦。 好啊。 就唔好讲啲唔开心嘢啦。 好啊。 咁最开心第一个当然就梗系阿汪生啦。咁又。將層樓嘅抌鬼都俾交緊啦，咁啊次次經過交通銀行咧，我都幾有份笑嘅。有時屋企樓下咧就有一單嘅。 喂，阿國生依家銀行加息啊，恭喜啊邊個啦？恭喜阿汪生啊！ 我諗啊，呢個樓市方面又唔使咁擔心住嘅。 係 係咯，咁就即係我即係呢個唔即係我角度嚟講。 唔係啊，佢又食少幾餐麥當勞噶啦，咁樣加息啊，加幾嚿水噶啦，起碼嚇。 我食咗咁佢。我食少幾餐麥當勞，咁我諗佢唔會食少幾餐麥當勞噶啦，咁嘅鬼樣嘅。 係。 我以見佢性格，佢肯定唔會噶啦。誒，咁啊，第二個最開心就係你估唔到李長博馬啦，咁我心裏面暗笑咗。 喂，你咁你喂，你要開心兩鑊喎，唔單止佢話姚松炎都代咗喎嚇。 哦，姚松炎都，哦咁啊係，先我開心兩鑊，不過 開心兩鑊喎又。 我以为他们会顺利大胜，点知扑个街 shit。咁好啦，咁就讲再简单讲下2019年嘅展望啦。 好啊， 就写喺度嘅，都谂咗拆温单出嚟先吓。 好啊。 啊，咁好啦，即系有时见啲人讲嗰啲2019年嘅展望咧，咁又太过抽象啦，咁样讲好实际嘅。 系。 咁啊，就系阿陈文阿傻根咧，就。就少啲毛啦，咁啊汪生汪太送翻层楼啦，跟住就热狗区选三支票啦，所以系记住所有区加埋啊， 吓， 跟住仲有长毛可以入到闸啦，同埋大坝啦，同埋阿明喺2019年嘅嚟紧嘅区选咧，就一个位都冇啦，咁呢个就系我新年嘅愿望。 哦，你愿望 咁啊最系， 好啊， 你听讲下先。 唔系冇啊冇，我就话你个愿望啊嘛，呢个宏愿啊嘛。 系就都踩多，都好似唔多一滞嘅，不过系咯，希望得啦，唉就唔知啊，唔知得唔得？ 唔系，起码热狗零值先呢个要。 哦， 热狗一值都冇啊？ 咁啊，呢个当然啦，你俾佢攞到一值嘅，咁佢咪再出多几只咁啊？啲出多几个卫星飞喺度发癫，喺度热，真系大，真系滋扰啊！大佬真系。 系， 即系冇命啦，即系学阿长啊嘛，即系冇命啊哥又。 O K， 系啊。 咁我就临时啲啦，就所有区加埋3000票啦，咁样我唔知要出几多条飞啊。 系。 就可能边起上出6条飞咁啊，各大路我唔知嘅，但系我估佢可能出3区，不过3区每区3000票都要1000票。 系。 我1000票应该都唔够噶啦，喺度含稳嘅，算罢啦啫。 吓。 咁啊，最後講翻少少頭先你講到蔡天強同埋個五棒遊行嗰鑊嘢啦。 嚇！ 咁我想講少少公開少少秘密咧，就蔡天強係我中學師兄嚟嘅。 哦，中學師兄。 係，我記得我對中學 last day 咧，就係聽佢五講嘅，佢學校五講嘅。即係估唔到佢，即係由即係初，即係對佢冇乜反感嘅初時，但係去到2017年咧。即係佢要就咁，即係佢嗰時，即係佢都知道我即係港獨邊要風波嘅事啦。咁佢大個 post， 佢咪寫啲咁嘅死人扮中立文咧，其實南學曲線、南學生咁。我睇完佢寫啲嘢，覺得好憤怒啊！咁對住友真係，唉，真係唔想講啦。咁同埋仲最後就講埋啦，就係話，即係你頭先提到林鄭嗰個面嗰個民望係升高咗啊嘛。 佢嗰个系应该支持度嚟噶，佢嗰个唔系评分，原来系支持度升咗10%。 咁就想，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系要了解点解嗰个评分会升高咗咯，就唔系话点解啲人唔出嚟游行咁样，即系你根本就唔即系，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咧唔要归咎嘅就系你班泛民嗰个宣传。 系做得差咯， 吓， 即系你已经过咗成两个月啦，即系补选系咪就嚟？咁你除咗表票之外，仲可以做啲乜嘢？即系你，即系其实你有冇做下啲宣传工作，讲下林郑点样衰法咧？我好似少啲喎，即系即系最叻嗰个就系话，听个台，除咗讲表达问，将啲咩？仲有啲咩咩诶嗰只？除咗赌马之外，讲讲个人，除咗就似马近嘅。 唔系我哋个台好少讲赌马，唔知佢讲乜。又话我哋除咗赌马之外冇嘢讲嘛？佢话即系好闹我哋个台冇节目。其实佢都闹阿长冇拆就闹我哋嘅。 哦， 赌 马啊！哦，咁你唔好做门神嘅咩？唉、哎，真系 嗰个系啊，林小斌啫嗰、那个啊。 哦，嗰个真系好威，真系。我真係令到選到我咯，即係令到我又從成挑戰我對對賽馬興趣，真係搞到我真 係。 係。咁啊，其實即係最後一百年咧，都多謝年友嘅，即係俾咗咁多娛樂大家，即係經典嘅無論嘅真係。 係邊個啊？ 未賭馬咯，賭馬哥咯， 即係呢個長毛賊。 係啊。好啦，咁我都差唔多啦，留翻到尾嘅，咁希望展望2019年，我哋希望继续，希望你2020之前唔好止埋咧。 哦，喂，咁啊，多谢你成李贵贤吓。 二九台要快啲，二九台要快啲喎，真系。 系，好啊，多谢你成李贵贤啊，郭生。 眼腰针啊，大佬真系。 好，大家咁话，咁啊，祝你啦，新年进步啊，郭生。 多谢 晒。O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好，拜拜。好啦，咁啊，接听完郭生嘅电话之后咧，我哋喺接听下一位益友之前咧，就嗱有篇嘢咧，我就即系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嗰篇嘢咧就系即系咩嚟咧？就话说啊，有一个嘅商台嘅打手啊吓， 打手添啊， 我觉得系嘅。咁呢条友咧就叫做唔知咩 Eric。OK， 又话叱咤过咗好耐，都有一点不得不说，就系话咩咧？佢话觉得呢个 I love 啊，话咩即系呢个 I love you boys 啦，即系嗰个咩 Donald 同埋阿 Jim 啦吓，话带出咗一个近年积咗喺心好耐嘅问题，就系点解你可以无知得咁串吓？佢话咧，即系有啲人就会讲话。我真系冇一首歌识喎，呢三个乜水啊？呢套戏系咩嚟噶？未听过。咁佢话呢啲嘢咧喺佢传到佢耳边嘅时候咧，吓、啊、都唔系一个问题，而系好有骨咁讲吓。咁、啊、佢就话咧，细个嘅时候，佢老母同老师咧都会教佢唔识就学多啲，增值多啲，乜乜乜乜。好啦，佢话咧呢一啲人嘅语气咧就系、是、话你我唔识你唔系我嘅问题，系你唔够红令到我认识呢个你嘅错。佢话嗱，佢话我唔识你系你嘅错，呢套系点样嘅价值观呢？佢一个人到底有几自我膨胀先至代入到呢种思想呢？咁样讲吓，嗱、啊，跟住下边嗰度一路佢举啲唔知咩例子，嗱、啊，我想讲咧，呢啲其实系一个屌客屌票嘅屌客嘅。你如果真系一个作为娱乐界嘅人咧，嗱、啊，小人咧就求诸人嘅，君子啊求诸己嘅。你唔够红，令到人哋唔识你咧，呢、這个系真系你嘅问题嚟嘅。啊，呢、這个真系你嘅问题。你唔够红，你咪设法令到你自己更加之红咯。你唔够知名度，你咪设法令到自己做得更好、更强，令到自己嘅知名度提升咯。即系等于我哋呢个节目，嗱，我唔系喺度鸠屎讲啲咩啊。我哋呢个节目由头到尾啊，我从来系冇借助过，所以我点解我屌柒你呢啲咁嘅所谓主流传媒？喂，特别过瘾噶，特别大声啊！攞啲数据出嚟，我根本都唔需要借助你主流传媒上位，由头到尾我都系靠个网 ，Facebook、YouTube 系嘛，好简单啫嘛。喂，由头到尾我系冇借助过你任何嘅主流媒体，咩 Now 电视咁样，我从来啊咩都冇去嘅。你嗰啲咁嘅成大学生嗰阵时候又话，即系好似想惊住我去同你争咁，我根本上都唔需要同你去争，我自己有我嘅新天新地啊嘛。就是这个网络世界了，你最终这些主流媒体都是要向个网络靠拢啦，是不是啊傻仔？所以我为什么就说这条友喂讲那些东西，喂他说人家觉得你不够红令到他认识， 佢话呢啲系自我膨胀。喂，大佬啊，呢啲系你哋嗰阵时，我成日都讲呢啲系你网中人年代老屎忽嗰啲想法啦，唔系上咗你主流媒体就一定要令人识你嘅。依家已经真系换了人间噶啦，讲咗百几次呢样嘢系。 你上咗冇人识噶啦， 你依家系上咗都冇人识啊？点解啊？冇人睇啊？冇人睇唔系观众嘅错，系你留唔住呢个客啊！嗱，呢样嘢系个问题啦，你留唔住嗰个观众嘅心啊！所以我哋嚟嚟去去，我都觉得好。点解我哋由头到尾对于啲益友系好由衷嘅致谢？点解我哋要做到做区咁做？点解要即系同益友建立一种嘅即系关系？就是因为喂，在这个网络年代，喂，你开一个这样的网台，喂，有千几二千人听你呢，因为好，即是一个即是很凝聚的了，已经是。你明白，你就要珍惜这种的关系，你不要屌人。如果人地不认识你的话呢，你就要做得到令到别人认识嘛，就不在怪人地什么自我膨胀，喂，这样东西是你有问题啊。你即系写呢啲嘢嘅人先有问题啊！喂，冇话唔识你就系即系你嘅错，但系你唔好谂住你向主流传媒靠拢，有主流传媒嘅报道，有主流传媒嘅曝光，你就会有嗰一个嘅知名度。嗱，依家已经系去到2019年啦，你呢啲真系勾晒噶啦，吓、啊、咁所以就阿兴王，请你讲几句啦，关于呢一样嘢嘅话。 都咳你先讲讲嘢，或者系真系即系而家嘅年代啦，即系分得好散嘅，即系好多人系即系又喺小众嘅领域就即系好出名啦，但系出到大众都唔出名噶嘛，即系好多 TVB 嘅艺人都冇话明星啊，即系日日睇 TVB 啲人一定好熟噶，但系对于我呢啲唔睇嘅，大部分都唔知咩人嚟噶嘛，最多真系好红嗰几个。咁就算你喺商台啊，攞咩奖啊，出过咩歌啊，咁而家嘅乐坛咧，咁噏得唔识咪唔识咯，系唔出奇一件事噶嘛。咁可能嗰个人都冇咁嚣张嘅，不过佢啲 fans 就多数都好嚣张啦。我中意讲一句就系边个都唔识咩咯，就系阿乜乜又唔识，啊边首歌又未听过，就好似好暗示你无知咁样咯。咁呢啲系咁噶啦。唔识系唔系一件大事嚟噶嘛？咁我够成，我就可以话你好多人都唔识啦。即系我睇嗰啲行，佢睇嗰啲范畴。咁唔通我又话你 C 朗都唔识咩？咁事实上真系有啲人唔识噶嘛。但呢个唔系一件大事咯。系啦，睇下你有咩补充啦。唔见咗添，做咩？咁啊，睇下听众留言啦，睇下有咩意见啊？开翻个 po 先。 喂，阿兴王诊就系讲得好啦，好啦，咁我哋就不如 机构企 咯。咩啊？嗱，喂，咁我就讲一样嘢先啦。咁咧就即系关于咧呢个翻唱歌嘅问题啦。以前咧，嗱，我同意阿斋主嘅意见嘅。以前啲歌星咧翻唱别人的歌咧，嗱，有一首歌都叫别人的歌嘅，林夕填词嘅，就系话即系翻唱别人的歌咧。点唱呢嗰首歌都系属于人哋嘅，就唔属于你自己嘅。以前呢又有一个即系弱称啦，就叫呢啲翻唱人哋啲歌呢就叫做唱口水歌嘅。即系嗰首歌唔系你嘅，你就翻唱人哋嘅啫。但系呢近年呢已经系成个行业嘅模式啊，产业嘅模式改变咗啦。因为依家嗰啲新歌又你话要讲求原创乜乜乜呢，变咗嗰个嘅有质素嘅旋律呢少咗嘅。咁依家就兴咩咧？出嗰啲所谓发烧大碟啦，其实嗰啲歌冚唪唥啊！你出发烧碟啊，都系唱人哋歌啊嘛，大部分都系唱人哋歌噶。好啦，咁嘅时候咧，我觉得点样去判别啊？嗱，首先唔好讲佢嗰个歌声唱得好抑或唔好先，点样去判别？佢嗰啲嘅翻唱歌系到底好听唔好听啊？嗱，我主要咧。首先听佢嗰个 arrangement 嗰个编曲，嗱最近就阿叻啊，即系逝世即系十几周年啦，系咪？即系咁咧， 就有一个嘅翻唱佢嗰啲歌曲嘅，即系专辑噶嘛。嗱，陈奕迅就唱咗呢一个嘅，心爱着你嘅，好好听，因为佢嗰个编曲冇大改。而你睇下嗰个原来有一个人叫 Jenny 啊 ，Jenny 啊，吓， 哇个贱咧， 唔系 Jen 啊，唔系贱啊，大佬，你真系听错语，即系语调 Jenny，OK，、okay? 即系嗰个样好似阿娇嘅，我觉得系。个口好大嘅 ，OK， 因为个尖呢就大马人嚟嘅，好啦，大马华侨嚟嘅，好啦，咁啊，佢唱嗰首《挚爱》同埋偏偏喜欢你啊，吓系咪啊？定系另一首我唔记得咗啦。咁啊，唱得几好听，尤其《挚爱》添，吓佢又唱咗中英文两个版本，嗱、啊、呢、這个真系好听噶，嗱我听佢第一首歌咧就系、是、听阿尖呢咧就系、是、听佢翻唱陈百祥嗰首歌。听唱挚爱先嘅，跟住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唱嗰啲歌都唔曳，咁我开始听佢其他嘅歌啦。咁佢真系呢个歌星咧翻唱人哋咧真系一流嘅。嗱、啊、呢、這个真系要赞嘅，嗱是其是，非其非 ，OK。咁咧就吓呢、啊這个李杏霓啊叫做好啦。咁而系你见到咧张学友嗱、啊，张学友咧十。几年前有一个系有一个演唱会出咗碟嘅，就专系翻唱其他人嗰啲歌。嗱，嗰个咧你留意一下，嗰一次嘅演唱会佢系冇将嗰啲 arrangement 系改到鬼五马六嘅。到后嚟，你睇下佢喺佢自己嗰啲演唱会嗰度，将每天爱你多一些嗰啲，喂，佢改到成个即系编曲系好似好轻快啊，类似系 jazz 又唔知系咩咁，但系你始终咧你系 Canton Pop 啊嘛，吓。Canton Pop 就已经是一个在世界上闻名的一个音乐的类别来的了，就不用改变，刻意去改变自己的曲风的。我想问你啊，一样东西，你知不知道叶丽仪啊，兴宏陈？ 不知 道。不知道是骗人的，那个就是唱上海滩那个的。即是你说不知道，你是欺骗的市民，叶丽仪你不知道。你应该啦，唔系下次换身份证嘅时候要吊销咗你嗰张证。 我听过上海滩未必识呢个人噶嘛，咁你点幼儿之光都好多人唔知系肥妈唱啊？ 唔系你 Francis Yip 你都话唔知咧，你又真系离谱一啲嘅。 离谱啊！你几多岁？我几多岁啊？ 吓，唔系呢个你真系冇可能话唔识边个叶丽仪啊 ？OK， 嗱，好简单，叶丽仪佢唱上海滩唱了四十几年了。上年他出了一只发烧碟的。不知四十几周年这样的，有一只碟的，四十八周年，我忘记了是不是了。他唱上海滩唱这个万般情，上海滩龙虎斗，唱这个的叫做那个叫什么呢，那个是女黑侠木兰花，是啊记得了。佢系冇改到个编曲噶，即系当然佢系我唔可以讲话佢完全冇改变嘅，佢系有一个即系比较有一个时代感啦，但系佢唔会改到好似变咗 jazz 啊或者好轻快啊，即系佢唔会改变咗个曲风噶。嗱、啊、呢、這个好紧要噶，张学友近年就改到鬼五马六啊，嗰啲嘢系，所以系唔好听噶。陈奕迅系保留咗原曲嘅嗰个风味，嗱呢个系佢个感觉嘅啫，你话咩风味啫？你形容出嚟，我唔识形容，但佢系冇大改到嘅，将个 arrangement 系陈奕迅唱呢一个《心爱着你》，系冇将陈百祥佢原唱嘅时候咧系大改嘅。嗱、啊、呢、這个已经值得系赞啦，系咪啊？再唱再你再听埋佢嗰个 live 嗱、啊，有嘅 YouTube 都有一播嘅，佢同阿林珊珊唱呢《再见 Puppy Love》，哇，简直正到一流啦，啱唔啱啊？又系冇大改噶嗰、那个，如果你将佢嗰啲。編曲改到鬼五馬六，你已經不是翻唱那首歌了，我使乜聽你啫？係咪先？ 有一個例子就是什咩咧？即係早幾年，即係月半小夜曲，你有冇聽過 啊？月半有，仍然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擁有，情如曲過只遺留。嚇、啊，嗰首嘛，咁邊個翻唱啊？你想講？ 大陸有個唔知咩節目，有個唔知咩人，香港人嚟嘅翻唱嗰位啦。即系鬼五马六咯，真系 嗱呢啲唔可以改噶，你永远个编曲系咁啊咁噶啦。 你可以细执，但系唔会大改到 系啦。 我 嗱，希望请讲点题啦。你可以细则，你唔可以大改。一大改，你嗰首歌已经唔系粤本小夜曲嚟噶啦。你谂下，左轮右你翻唱我咁多次粤本小夜曲，佢边有改过 arrangement 啫？系咪先？一改咗就唔系嗰首歌嚟噶啦。嗱，你可以话诶，广乐嗰啲咁改，嗱，广乐嗰啲冇办法，因为佢系用嗰、那个。 佢要 so call 你 啊嘛，系啦，佢要用嗰种所谓嘅交响乐团嘅形式嚟到去配合嗰个乐器去做，冇办法。但系 嗰个都唔系大改， 嗰都唔算系大改嚟嘅，佢都系忠 佢用翻啲其他乐器啫嘛。 系，佢系忠于嗰个原著嘅。嗱，呢个好紧要噶，你唔忠于个原著，你唱个鬼五马六咧系唔得噶。无论你唱得几好听到，一改咗就唔得，因为呢个咧，我好可以同大家讲，绝对是有先入为主的成分的，是有的。尤其如果本身唱的人是唱得很好的时候，你再翻唱他，我不需要你唱得好过阿叻啊，你不要唱得衰过他啊，是不是啊？你只看看关淑仪都不知道唱到怎样，是不是？即是无谓批评啦，这些就。 你讲的名字无谓批评。 即是荒生上身啊，你真的。 不会做这一两年了，阿 B 哥哥出回自己的歌啦。 嗯。喂。B 哥哥唱自己歌，佢冇大改嗰个嘅 arrangement 好好噶，揾翻阿叶童翻嚟，叶童你知边个啦？拍呢个电信咩去陷阱多有新啊？电信服务多有新嗰、那个系咪嗱？你识啦，冇话唔识叶童啦。嗰、那个哈哈哈个表错七日情啊，唉、哎、真系。 佢呢个系真系有佢嘅风味喎、哦。 咩啊？嗱，系嘛？嗱，你都话有佢风味咧，系嘛？嗱， 即系佢卅年前嗰套戏 叶童咧 曲啦。 拍翻个 MV， 哇，简直真系呢叫咩咧？ 即系好似过卅年咁啊！ 徐良半老风韵犹存啊！呢叫做 你啲你识欣赏？ 唔系我识欣赏嘅问题，呢个系事实。 讲一首歌啊！ 吓， 讲一首歌。 喂，讲首歌，人都系喂呢个唔怕讲嘛？叶童 keep 得几好啊？唔系你赞赏下得噶嘛？真系啊！ 咁我冇话佢唔好， 佢唔好唔通受孤好啊？你离谱啊！真系 咁，喂，咁嗰个受孤系咩嘛？ 边个啊？ 黄恒修 啊！黄恒修，黄恒修又好嘅，系、哎、好嘢， 系咯，乱噏一家。 哇，大佬，即系呢啲你话系咪成个回忆翻晒嚟啊？佢同阿 B 走去拍翻个 MV。 即系我早几年睇过嗰套戏《表错七日情》啦，之后我隔几年听翻佢首新嘅嗰首咩歌啊？咩信事有缘系即系有翻啲回忆翻嚟噶嘛？ 哇！你信事有缘你识喎，信事有缘，要是无缘得啦，此生可碰见，但若算是无缘，怎么会遇见？哇！呢真系好经典啊，兴皇陈嗱，呢啲你识咧，证明咧你就康乐大厦最高嗰个年代咧出世嘅。OK， 即系咩叫康乐大厦？ 即系 康乐楼啊， 唔系咩康乐楼咁 cheap 啊？你知唔知以前咧嗱，阿陈奇伦贴嗰张图出嚟咧，系好有标志性噶。1973年嘅时候，就系康乐大厦，香港系康乐大厦最高嘅年代啦。曾经有一段时间就系合和，有一段时间系中银大厦，系嘛？就系、是、见证住嗰个成个沧海桑田啊！哇，真系咁啊，几廿年啦，真系系嘛？ 沧海桑田好似系阿 B 哥嗰啲歌嚟， 唔系呢个唔系，咁啊真系你谂下咁啊，几廿年噶啦，咁就系嘛啊，所以系即系珍惜啊，大家就真系系嘛，你话啲回忆翻晒嚟，喂，你话啲益友何尝唔系啊？睇到呢啲歌，听到呢啲歌，我都系嘛，虽然我冇经历过嗰一个嘅黄金嘅年代，系嘛。嗰阵时好多噶蚊肠香酱，咪喺个香肠蚊酱机关枪啊，类之类啊，系咪啊？好多噶， 好啦， 吓阿 B 嗰啲啊，即系阿 B 咧，其实就唔系，即系佢同阿伦拍埋佢，好似比下去咁，但系其实佢唔曳噶，嗰啲作品啊， 佢都独当一面， 吓， 佢都系独当一面， 系啦， 佢 家都破面噶。嗱，啱先阿叻叻咧就踢咗我。他说五月天唱过那首的在那个演唱会里唱爱你一万年啊，即是阿 B 哥哥的 Kenny B 啊，他唱的那首叫做让一切随风的国语版咯，这些就是改编歌咯，我听改编歌是没有时效性的， 吓、啊，即系呢啲肥婆啊、余真嗰啲唔识嘢，改编歌一首全世嘅改编歌，佢冇时效性啊！即系等于邓丽君嗰首《我只在乎你》，到到今日三十年后，如果你拎出嚟歌，嗱、啊、曾经有嘅改编过做粤语版唔 hit 嘅嗰个版本系，你三十年之后你揾翻啦，揾张敬轩去唱啦，揾。阿陈奕迅去唱啦，翻唱去变做广东话版本，一样系变成全世经典嘅啫嘛。或者冇揾佢两个啊，阿 Jenny 啊，嗱我俾钱俾唱片公司啦，俾 Jenny 去翻唱咧，唔好唱国语版，你整个粤语嘅版本俾佢唱，填过去揾人，咪又一首新歌咯，咪又系咪变咗你粤语天地啊？呢啲系即系长毛话斋个脑唔好咁细系嘛？ 脑袋大啲得唔得？ 吓，系啊，咩脑袋大啲得唔得？ 我话长毛咁讲， 吓， 长毛咁讲， 吓， 打出嚟成日讲呢句喎，你冇留意？ 系，咁即系我话，即系呢啲咧就系为之改编嘅作品啊，吓、啊。嗱、啊，法国佬听紧啦，嗱、啊，嗰、那个咸版就叫做一晚泥工咯，系嘛？像做了一晚泥工，嗱咩啫？你几好听啊？系咪先？啊，所以咧，依家咧，嗱，你嗰啲友要红要盛嗱，大陆嗰啲好多噶，一啲叫一曲嘅歌手，嗱，十年八年前到啦，有一个人咪唱《老鼠爱大米》嘅， 系啊，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嗱，嗰个都系一首歌咁啊，跟住冇咗啦个人，但系嗰首歌好红噶。嗱，大陆依家好多啲人嘅，跟住依家最近有一首好 hit 嘅，嗱我识噶，唔好话勾晒十年啦，屌真系咩生爱潮爆啊，唔好话我。依家最 hit 咧有一首大陆嘅咩歌咧，就系、 是、猫叫 吓，唔系 猫叫， 系嗰啲低 B 歌，有一首咧叫做死啦嗰个咩咧？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一样咁样。嗱，你呢啲系咪嗱嗰个？你首先唔好讲，诶呢啲蜚语咩？唔好讲啲废话先。你系唔系嗰个 melody 系作得咁好嘅时候？喂，你系咪应该攞咗佢落嚟改编做粤语啊，大佬？嗱，人哋啊喺一个咁封闭嘅网路啊，都可以出到呢啲咁嘅歌曲啊，你系咪应该攞咗佢落嚟改编呢？嗱，去无全清啊，唔好乜都自己作啦，你自己作得几多啫？呢啲系咪一啲好好嘅 melody 啊？啊，冇人做嘅喎，呢啲系个版权费好贵咩？吓、啊，贵得过以前阿伦喺日本买翻嚟嗰啲，系咪先？即系唔好咁啦，你呢啲系喂佢嗰个旋律系事实上系正的，我们不一样嗰个系，系嘛？呢个唔系台湾歌嚟噶，大陆噶嗰条友系。是吧所以现在很多的同埋你记住那班友啊即是唱这些我们不一样啊老鼠爱大米那班友啊他都是用那些所谓 App 啊即是那些 Apps 我不知道他是抖音啊还是什么直播的 App 他都是玩那些所谓 Apps 去直播然后用他自己的平台不要说他用自己的平台他寄居在一些社交的平台上面都唔系主流媒体吹捧佢而红噶，吓、啊，所以唔好再你真系有心做音乐嘅，又话搞咩文化传承啦，好简单，因为摆首歌上 YouTube 你就红啦。十几年前有一条友叫 Kelly Jackie 嗰阵时啊 ，YouTube 都未红啦，未曾有啦。2007年嘅时候，佢咪摆首歌上网啊？嗱，我唔知嗰阵时佢话系即系呢啲。诶、哎、喂，教主 like 咗我哋嗰个台喎，诶、哎、欢迎教主收睇啦，喂，咩先？ 欢迎。 嗱，教主喺度咧，我哋有个讲啦，记得大家年初五、年初六就有个咩嘅节目咧，兴旺产啊，考下你啊。 即系你啲迟咗啦，系嘛？ 咩啊？ 而家要买飞噶啦。 系啊，要买飞噶啦，避免向呕啊！嗱，记得咧就系去快达票嗰度买啦，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 I am still here 吓、啊，就系咧。這個、 我讲故我在啊， 系啦，呢个中文咧就我讲故我在，年初五初六只演两场，2月9号星期六及10号星期日夜晚8点就喺呢一个嘅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三楼吓，咁、啊、咧就系、是、大家咧可以去呢个 hkticketing.com 嗰度咧系购票嘅吓。就嗱，两晚咧都特设神秘嘉宾嘅吓，大家留意一下。 嘅神秘嘉宾 吓， 合理啦咁神秘。 唔系我啊，譬如我呢啲真系呢啲系小鼠嘅，真系冇乱咁噏，真系神秘级重量级嘅嘉宾。OK， 嗱，唔系欣怡啊，冇搞错。你唔好听 重量 级 啊，真系 吓， 真系重量级啊。 唔系讲紧嗰个嘅地位，唔系讲紧个体重。OK 吓，咁大家记得去。支持一下啦！你 send 个 link 去嗰个我哋嗰个 chat box， 我一间贴出嚟啊吓。好啦，咁啱讲到阿 Kelly Jackie 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啦，咁咧喂，有冇读错啊？耳湾嗰个向咩啊？读错咗系咪？ 向咩先？ 唔系嗰个啊，避免香芋，系读错咗，避免香芋，系噏错，对唔住，收翻。嗱呢啲咧要道歉啊，你知唔知啊？讲错啊，读错字啊，喺粤语咧，平时成日话人啊，嗱自己读错字啊，避免香芋 ，OK， 收翻。好啦，啱啱咧讲到，即系你 Kelly Jackie 唱嗰首。他约我去迪士尼，嗱呢只快我一秒嘅啫，你真系。喂，佢嗰阵时啊，连 YouTube 都未有，佢都系摆上网啫嘛。你点解要仲去迷信嗰啲咩商台啊、咩主流媒体啫？冇噶啦，已经系唔好。即系你话嗰啲人话，哎，我要做文化传承，都唔系真系排队入行咩？即系做商台啊，亦都唔系真系做咩填词人啦、啊。填词人你学下鸡丁咁啦，摆上 YouTube 啦，新天新地咧，已经你要几红有几红。有一个人嗱，我识佢嘅，叫做啊，佢名咩咧？个网名叫做，其实我同佢冇正式合作过，有一首歌佢帮我唱过，叫做佢填词啊。你记唔记得咩名啊？ 边首歌？ 吓？ 边首歌？ 边首歌？anyway 唔好讲个名字，总之咧嗱，佢咧都喺网路嗰度咧都可以话享负盛名噶啦。但系咩时间噏唔出佢个网名咧？记得佢真名啊！屌，又唔讲得嘅呢个系。 我识嗰个啊， 唔系你识嗰个嘅朋友啊？你识嗰个女嘅，我讲个男嘅。阿玩歌之星啊，记得啦，系你一讲起你个朋友， 有关我事。 嗰条女嘛，系恒商妹嘛， 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 唔系唔好讲嘅，恒商妹咁 样 问 嘅，又讲 恒商妹， 恒大啊，而家叫恒 大妹咯，吓恒大妹，诶，嗰个朋友啊，玩歌之声，喂，咁人哋都喺网度做啫，系咪啊？何来啊？唔系指杨维九哥何来啊？唔系指杨维九哥何来啊？即系我话你何来啊？佢几时啊有啊？要走入去什么嗰啲唱片公司嗰度俾人哋做御用嘅填词人噶？人哋一样喺网嗰度新天新地系嘛？喂，最好啊 YouTube， 毛主席话真系好写最美最新的文字，好画最美最新的画图，系嘛？一张白纸最好啊！呢啲系。因为即系嗰个商台嗰个竞争啫，点解要走去入行啫？如果你唔系要谂住全职做填词人搵食，几万蚊收人哋一首歌填词嘅，唔使谂噶嗰啲嘢系，同埋嗰啲人唔轮到你噶。根本上依家我讲咗啦，寡头垄断嘛，头先节目开初嘅时候讲咗啦，嚟嚟去去嗰几个人填啊嘛，唔会轮到你噶，冇关系啊，因为即系你拉唔到个群带嘅关系啊。呢啲中华民族论啦，叫做 OK 拉关系啦，唔系香港民族论啊，所以咧冇得搞噶吓、啊。你如果真系有心填词嘅，你攞嗰啲嘅好嘅 melody， 嗱、啊，即系依家我唔做噶，因为我觉得做嚟都嘥气啫嘛。但系你可以做噶嘛，其他人可以做噶嘛，吓、啊、我唔做啫，系咪吓？你咪当我懒惰咯。但系我觉得系唔值得咁样做吓。啊哎喂，咁啊 ，Chris 都听紧话陪喎，吓陪哥喎吓，依家兴旺请喺咪度啊？ 系啊，喂，欢迎啊，麦仔啊，依家叫做麦哥啊，依家要叫，知唔知啊？即系佢退咗嗱，上集咧我都有讲噶，话即系佢接受呢一个嘅媒体访问，佢话退咗民主党之后，佢个票数高过所有民主党嘅候选人噶，嗱，呢个真系好嘢。OK。同埋佢，你话讲文化传承，佢真系做到啦。佢唱嗰啲歌曲俾街坊听，俾嗰啲嘅公公婆婆听，系嘛？嗱，呢啲真系值得欣赏嘅，系要赞好嘅，吓唔系吹水噶，真系有留意嘅。我哋系嘛？即系你嗰啲有仲迷信商台嗰啲咧，就好曳噶啦。我哋听电话继续吓，识翻嗰个哇！原来我哋画面成日铺住个片文，点解识咗佢再去？听下一个电话先、啊、 原来你的画面仲讲紧元旦夜间热线添， 系咩？唔系嘛？ 啊系，太官想冇发现， 咁唔紧要，即系证明咧，几千几二千亿有冇人发现？唉，删咗佢啦。OK。 系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即系。清谈节目睇样唔系重点嚟嘅， 系咩叫清谈啫？ 即系我有时自己听翻咧，我都唔会即系开咗 YouTube 就转第二个 tab 噶啦个 browser 吓、 啊，即系唔会对住个幅图 吓、 啊，即系唔会开，即系开咗 YouTube 就删咗佢噶啦。即系 我成日 缩细佢就播声嘅啫。 喂，我同你又冇姜涛咁靓仔，出个样嚟用咩啫？系咪先？ 有啊，姜涛喺度都唔会个个望住啦 吓。啊 唔系呢啲男观众唔会望住先啦， 唔系有少部分男观众可能会望住。你唔 即系嗰啲节目系即系唔需要露样嘅。如果真系 一足高打一船眼，咁有啲即系有啲观众可能会望住。即系咧，我觉得我哋系靠把声嘅啫，就唔系靠个样嘅，就所以唔需要出样咯。吓、啊，你如果要出样嘅，咁就 死咗啦。我第一时间被灭声啊，灭样啫嘛。 唔系噶，你可以好似阿嗰个夹泽咁噶，阿黄世泽又出样，嗰、那个咁嘅林记就戴住个面具隔篱去做都得噶。 咁咪冇人睇咯。 咪系咯，因为佢唔靓仔嘛，大佬。 仲要算丑样啲嘛，黄世泽。 同埋真系上牛心生嘅，你睇下佢咁恶毒，平时成日作嘢喺度造谣啊，即系黄世泽咧。他平时靠咁造谣啊，老屈人哋啊，曾志伟啊呢样嗰样，你憎一个人咧，你应该系用个事实去激到佢嘅。 真系唔系咁，唔系咁样屈佢，话佢坐监坐即系洗定825啊嘛。 系啦，你唔好用呢啲嘢去，唔好用呢啲嘢系会引招致反弹噶。 即系好似我哋呢人咁记忆力强嘅，可以用事实就知道呢条友系乱咁嚟噶啦。 系啦。即系你永远都系一样嘢，所以点解我咁憎阿柴玲就系咁啫嘛？喂，你有几多人有嗰个天安门嘅时候有啲咩嘅情况，你咪照噏咯。又死几多万人乜乜乜？喂，你吹大咗有咩意思啫？你要激到一个邪恶嘅嘢，你只需要用事实嚟到激到佢，你唔好喺度作大，唔好夸张。嗱，呢样嘢系好紧要嘅。你将个事实讲出嚟，都已经令到啊啲市民啊。啊、非常之义愤啦，系咪啊？仲使乜嘢啊？作大啫，系嘛？嗱、啊，呢样嘢系好紧要噶。阿二温啊，耻笑我哋啊，露样就跌收视啊 ，OK 吓、 啊？系咁系咯， 咁系咯，我哋都唔系。 所以我连 Facebook 连样都冇 咯。系， 系咪都会跌收视啊？ 呢个你讲嘅啫，我唔知道、啊。要问一下问一下嗰个恒商妹啊， 恒商个恒大 恒大妹啊，先至知啦。呢啲嘢就 OK 啊， 就唔好讲埋啲无谓嘢。 哦，好啊。 咁你有冇拍过拖啊？ 好，我哋听电话，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吓、 啊。喂，好啊，宋斯达。 喂，早晨，点称呼啊？ Jason 啊。 系 Jason， 请讲啊。 我而家因为我揸车，我哋成日都要听收音机咯，因为冇理由揸车成日都要喺度睇住个电话噶嘛。 吓、啊，咁即系点咧？即系听商台系嘛？你意思系？ 商台最多都系听6:30啊，同埋听交通消息嗰类咁样咯。其他嗰音乐节目咧，基本上。 好少听咯。 吓、啊，咁你有冇听嗰啲网台啊？你唔需要，你听收音机，你唔需要睇个画面噶，其实系。 嗰啲要数据啊嘛。 数据好多都无限嘅，咁样，即系咁，你呢个系你个人个 preference 啫，吓、啊。 咁啊系嘅，因为如果我听网台，当然翻屋企听噶啦。 系。 屋企嘅质量无限噶嘛。 吓、啊，咁你屋企博咗 WiFi 啫，嗰个唔系无限嘅，嗰个系。 咁屋企2-3万蚊咁样博个上网，咁咪可以听网台咯。 即系你意思打电话上嚟讲话，你都有听商台系嘛？你系商台啲 fans 系嘛？ 我唔敢讲话我系商台 fans 咯，因为。我都有聽到話，你嗰個調查方法其實我都分析到話，邊有可能咁嘅樣啦、啊，係咪先？都冇人落廣告啦，係嘛？ 依家啊，根據你聽商業電台，佢嗰個廣告係有幾多少啊？你個感覺係？ 個 pattern 咧就好似一定係嗰幾間你買冷衫嗰幾間啊。最多是有那些那些生肖那些通讯书啊，嗰类咁样广告咁样落咯。 吓吓，即 系 你意思即系话你都有听嘅，你系职业司机嚟噶系咪啊？阿 Jason， 我唔敢，我唔单止职业司机嚟嘅，我系做维修嘅。如果你 哦 嗰啲黑幕嘅话咧，我都可以讲，但今日你唔会讲噶嘛，系咪？ 吓。O K， 咁啊，即系你个想表达嘅就系你都有听商台系咪啊？ 我点样讲咧？即系如果你话咁多年嗰啲行业嗰啲嘢咧，基本上都系我都想你表达到出嚟嘅。其实我都系感觉到系，我都系觉得系有啲道理咯。其实系 吓、啊，即系点样你讲？即 系到咗，例如话如果话音乐。工業嗰方面咧，基本上即係呢十幾廿年嚟，都係俾好似一大班人好似係壟斷咗咯。 嚇係嘛？嗱， 壟斷咗 個地步， 基本上壟斷咗個地步，就基本上我根本上唔想再聽佢哋嗰啲咩消息嗰類咁嘅嘢。我根本上唔想關心佢哋，我關心嘅基本上係日本嗰邊，即係我哋基本上我哋嗰個音樂工業基本上都係來自日本噶嘛。 唔可以咁讲嘅，以前都我谂你如果由丽莎个年代开始听，佢嗰啲都系原创歌嚟嘅。 嗯哼， 你《百花亭之恋》啊，呢、這个《纷飞燕》啊，《相思泪》啊，嗰啲全部都系自己我哋原创噶吓。 嗯， 唔可以讲话传言系不传言事。 有第一度想嗰段时间都有有一啲人喺日本带咗一啲歌翻过嚟，喺度话做发行啊嗰类咁嘅嘢噶嘛。 呢个系，但系你话讲到话香港乐坛全靠日本又唔系，本地都有好多嘅好嘅创作吓吓。 系咯。 咁你想表达啲咩咧？阿 Jason 其实系 pass 噶咁样。 啊 ，OK， 好，咁啊，多谢你电话，好唔好啊？哦，好啊，咁我哋听下一位啦。喂， 喂， 系，咁我哋听下一位啦， 系。好啊，好啊，好啊。 系。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啊。 喂，早晨。 系早晨，点称呼呢？ 喂，陈哥，租仔啊。 系租仔，请讲啊。 喂，好耐冇见啦，打上嚟。 系啊。 讲翻下商台啲嘢啫。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 系，请讲啊。 冇，头先你咪提过话有对咩啊 ？I Love You Boys 嘅。 系啊，系啊， 系啊， 你记唔记得啊？ 系。 佢啊，都系翻唱人啲歌嘅咋。吓。咁我又觉得，咁佢成日讲话。原創本土，咁佢自己捧出嚟嗰對嘢啊，都係啊，翻唱人啲歌，改人啲歌噶啦，係嘛？咁佢有咩資格話人哋啫？ 係咪 先？咁都係噶。所以我覺得我想表達就係呢樣嘢咯，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噶，係啊。 即係我知道係呢一對嘢就已經係好似唔存在噶啦，係嘛？ 應該都得，都即係佢兩個人仲活躍嘅， 係。 就唔知仲有冇两个一齐出嚟咁咯， 系 啊，因为我屋企人以前咧都好中意呢对嘢。 哦，咁样噶，你屋企人都几有趣啊。 啊，但系咧，我就都比较反感啲嘅，对呢对嘢。 O K， 系 咁都正常嘅，你有呢个感觉，我唔会 即系佢即系今日做啲嘢系九唔搭八噶嘛，出嚟个款啊， 吓系咯， 上台好多都系咁。 系喎、啊，阿希望真系讲得啱喎，真系我唔明点解仲可以有人会去买嗰啲碟噶喎。所以我就话，其实我觉得改编歌都冇问题啦， 系冇问题啦，最作唔到咁多噶嘛。 系、啊，同埋我觉得而家啲歌，屌根本上你都唔会明白佢唱啲乜嘅啲词。 嗯，唔系因为你嗰个系，因为嗰个有垄断性啊嘛。我头先都讲咗啦。喂，全香港七百几十万人，点解系得个三四个人有可以填一攞牌噶？系咪先？吓、啊，呢样嘢系呢样嘢好紧要啊！吓、啊，你头先如果有听、啊，你就知道啊。 我有听，我一路都有听，由头听到落尾。系 咪系 咯？ 即系呢啲系 即系我想，我想表达翻就系话，即系而家个乐坛搞成咁，其实啲填词嘅人都有翻啲责任噶。 梗系有啦， 即系其实。都是好濫的田德有時即是呢那次我看好像看有些報道就說回他有些 TV 咪有些主題曲的、 啊、 都是好像都是谷子喬差不多唱大的你知不知道谷子喬 我知過哈 娜 嘛 哈娜是啊是 啊, 是啊好像說被人說他踢爆了他是整天都是用回那句詞的嘛每一首歌都 哦這樣的 是啊是啊你可以查返啲喺 YouTube 好似有睇返㗎是啊。 OK。 是啊即係就係你提出嗰个问题就話成日都係嗰班人但嗰班人呢就好似填啲嘢出嚟就麻麻地。啊。咁、啊、呢所以就觉得即嗰啲可听性係低咗好多囉有啲嗰啲歌我觉得。 同意㗎你以前呢我都话啦一首歌同一个 melody, 佢可以有唔同嘅人去填词呢喂，最多系试过闹三包都有嘅，即系以前讲八十年代啊，咁你咪系一个竞争喺度咯，大家咪会有一个，就算你填词人之间冇一个比拼啊，听众啊都会作出一个嘅判断，话觉得哇边个填得好啲咧，边个填得曳啲咧，喂，而且呢啲嘅情况唔系单止系一年一两次，系好多次嘅情况嘛，喺改编歌嘅情况出现啊嘛，嗱呢一样嘢咧就好紧要啦，有个竞争先有进步嘅。你依家嚟嚟去去都系嗰两三人、三四友，唔会搞得起噶。呢啲系，因为你垄断啊嘛，吓、啊， 即系佢根本上系监生逼你哋听， 系啊， 即系我觉得佢有少少系，即系逼你哋听。 喂，你撑广东歌啊？即系撑边个啊？撑林夕定黄伟文定陈永谦定系呢一个林若玲啊？喂，嚟嚟去去传得最多就系呢几个啫嘛。系咪先？ 即系唔好意思喎，即系如果除咗黄伟文同埋林夕之外嗰啲，我真系唔捻识噶嗰啲人。 啊， 唔 嗱，头先嗰篇文就 系 话你啦。 唔识噶。 喂， 系啊。 阿租仔头先嗰篇文就系闹你啦，就系话你觉得你唔识嗰啲人咧。佢就话你自我膨胀喎，嗱呢啲就系屌客啦。我想点解话头先嗰篇文嗰条友嗰啲逻辑系有问题？ 喂，神区同埋阿租租阿兴旺仔。喂，人系有选择噶嘛？喂， 冇错， 我真系唔识啊嘛，大佬。 冇错。嗱，你真系唔识佢。嗱，呢样嘢好紧要啊！你唔系因为你识佢而专登讲唔识，即系唔系长毛同人讲话，哎，我唔识边个神区，因为佢识我噶嘛。但系佢专登同人讲话佢唔识，嗱呢啲就有问题。而系你真系唔识嗰兜友，你真系讲唔识咧，我就觉得冇问题嘅。你讲事实啫嘛，系咪啊？冇问题噶。喂， 系啊，冇问题 啊。我都系啱啱先识阿 Jenny 啫嘛，觉得佢个样又几似阿娇又。几靓女又唱得几好，系嘛？有啲人话唔似喎。 O K 啊 ，O K 啊 ，O K 啊。 吓，有啲人话唔似喎，真系唔知系咪睇嘢嘅真系。 你出咗道好耐噶啦，人哋。 系咯，我一生我小爆啫。 唔系你這個呢个咧，就因为佢出咗道好耐，我都唔识咧，咁唔系我嘅错啊嘛，大佬，系咪先？ 系，我明你，我明你意思。佢出咗道好耐，唔代表所有人都识噶嘛，系咪？ 因为依家你嗰个，所以我就话，点解唔好再迷信主流媒体，就系咁解啦。喂，主流媒体已经系耷咗好多噶啦，应该每一个人去着手建立一个自己嘅平台。依家既然大量碎片化嘅时候，你唔去趁住呢个机会去分一杯羹，唔一定讲利益噶吓，系讲紧你嗰个平台嗰个市占率又好，嗰个嘅影响力又好，讲紧你乜都好啦。你唔趁呢个时候去分一杯羹，第日又有一啲嘅即系都定晒型嘅时候，你咪一样冇订企，系咪啊？ 嗱呢样嘢好紧要。我点解 成日根本上如果你咁成日咁样 set 我哋自己屋架，听听嚟听去都有几多几个人填嘅先。根本上你唔讲我都觉得好闷啦。 咪系咯， 根本系一个通嚟嘅，全部我哋讲，我哋话斋啲曲又系一个通，嗰啲词又系一个通。唱来唱去都是那些东西。 没办法的，因为你做編曲那些人来来去去都有几个的，就香港是。 是啊，其实是的。 啊、没几多个人识編的、啊。 我偶尔都会听下电台的。 是。 咁呢他请来请去上去接受访问呢都是那班填词人，都是那些嘉宾的有时。 是啊。 即是你会知道的嘛。 是啊。 即是我觉得咁我哋话真的把撚呢那个台。屌你都没有冲击的，没完全没有新思维的。 是啊。是咯。 是不是即是你没有冲击，你不同以前哎我买碟的年代或者以前八三齐方的年代你会有期待嘛对那样东西是不是 没错。 你根本上你对乐坛都没有期待我真的根本上。是 因为你都是那些东西嘛都是交行货嘛。 是啊真的交行货我跟你说都是几万元一首歌黐撚先。 不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个行情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被人骂啊。但是如果你那些大歌星陈奕迅那些他给不到几万元你你都不会帮他做啦浪费啦。 咁啊是。我哋话真係他垄断咗啦嘛你求他嘛。是、 啊、 吧 喂呢啲系事实上系有价有市㗎、啊、系真系几万元一首咁唔系吹水㗎呢啲吓。你睇下佢个歌星个 budget 系几多咋嘛。呢、這个唔系吹水㗎、啊。好啦喂 咁 啊。啊钟仔仲冇咩嘢补充添啊。 冇啊系啦，2019年希望各位益友都身体健康啊，身体 好，大家咁话 啊，神堆你继续是其是非其非啦，为我哋发声啦、 啊。冇咁讲，我都大家都为自己发声啦、啊，呢、這个都好紧要噶。 啊，希望请就出现多啲啦， 希望达成多啲啊，知唔知啊？唔好去啊，唔好。 好啦，我唔咗下位益友啦， 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 唔 拜拜。拜拜 喂，唔好成日喂啊，呢、這个益友话呼吁你唔好成日去错网台。 要去第二个台啫， 唔系唔好去错大学， 咩大学啊？ 唔好去错恒大， 去恒大， 去错恒大，去咗广州， 我去广州恒大。 哦，喂，嗱呢一个有个益友方 Chan 嘅都系外国，好多都系用 YouTube 嚟到宣传啲新歌系噶呢样嘢，吓唔系吹水噶，所以你香港嗰啲友成日都要搞嚟搞去就系。都是要依靠那个大台呢其实是很渣的。 要这个商台去拍一首歌是不是就好笑 啊。是不是你现在2019年了还要靠商台去派台啊要靠那首歌要靠商业电台去帮你宣传啊你渣不渣一点 啊网路呢真的很公平的。你是有那个的质素呢就有咁嘅吸引力㗎。以前咧呢啲咧，点解我觉得系我好唔中意嗰种所谓大台模式咧？就系、是、你当你嗰首歌派咗台，俾嗰啲 DJ 系听完之后，仲要觉得哇呢、這个我同我熟啲，嗰、那个同我熟啲，就播多啲佢嗰啲歌。嗱，呢个就系个问题啦。所有嘢都系佢单向噶，我哋唔同噶，我哋呢个台系双向噶。我哋一路做节目，你哋喺度留言支持我哋又得，留言又得，屌我哋都得噶。嗱，呢个系好紧要嘅，系互动双向嘅吓，你哋可以喺 chat box 嗰留言。嗱，呢样嘢系商台系冇嘅，佢哋永远都系哦，首歌派一台，佢就大 jazz 完之后，佢就再喂俾你食，反搓完之后，有咩意思呢？以前1970几年、80几年嘅时候，佢可以用呢一种咁嘅模式去运作，依家唔得噶啦，依家嗰个 internet 系乜都有，你仲想控制我哋嗰啲接收资讯嘅渠道啊？接收资讯嗰啲嘢唔得噶啦，吓、啊、嗱 Kelvin 阿 Kelvin Wong 就讲啦，佢话呢个朋党之祸绝对系啦，系嘛，绝对系啊。好啊，咁我哋就继续听电话。 好啊，好啊。 喂，有个益友问马，一阵先答你啊吓。有益友问马啊，最尾先答。好啦、啊，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啦，吓、啊，好唔好？兴旺陈。 好啊好啊好啊， 咨询下你先。 咩咨询？次次唔听啊？ 咩次次唔听啊？ 即系你同啲同嗰林郑嘅分别咧？ 唔系，我咨询下你噶 吓。你搵人做个报告之后唔理啊？ 好啦，依家电话就已经接听咗啦。早晨， 喂，早晨，早晨。 喂，发个佬系咪？发个佬。喂。 哎，对啊，对啊，你认得我个电话？ 发个佬。 系。 声 都认 得。声啊，系啊。 喂，冇。 冇啊，好耐一来好耐冇封烟啊，因为通常依家好多个礼拜都俾 friend 捉咗出去宵夜啊，听唔到直播啊， 唔紧要唔紧要，喂，多谢支持。 喂，屌，今晚你讲音乐，我梗系要打你马上嚟吹下啦，大佬，你又讲翻啲旧商台，我又有跳起我条筋啊，大佬。 你商台， 即系你啱啱讲商，即系商台啊，咁嗰啲，喂，商台，即系我之前封烟过嚟讲过，都系屌商台睇紧住我大噶啦，系咪先？ 你睇住佢大嘛？佢睇你大啊？ 唔系佢睇住我大， 系咪 先？即系我听出商台大啦，所以由今晚就唉，又屎忽痕打个电话上嚟，唉，吹下啲以前啲嘢啊！咁啊，喂，今晚兴旺诊系嘛？ 系兴旺诊啊！ 系系，诶，早晨兴旺诊啊！早晨先，早晨 ， 系啊！喂，你啱啱头头先咪讲潘元良嘅？ 系啊，阿潘啊，系啊。 喂，你一讲潘元良，我谂起王杰啊，即系所以 哇，系啊，嗱，真系啊，嗱，法国佬呢真系识嘢。喂，就系、是、靠佢嗰个垂名浪子心一炮而红啊嘛，大佬。 再早噶，如果你讲王杰真系红爆红，即系劲歌金曲，一声阿蔡东华介绍过一首，就系可能就系、是潘元良噶啦， 系 可能。可能他一心要试验我歌手呢， 哦 ,ok。 喂，我都话嗰时我哋啊嗰个年纪啊，即係我一70后咁嗰啲啦，70多年嗰啲呢， 係。 点有啊，有一期一扣唔揾到嗰嘢要照自我催眠自己做王子架。 哇，法国佬做浪子喎、啊、真係。 喂。沟唔揾到女就扮浪子噶啦，定系做咩啊？ 啊！ 沟唔到女就扮酷啊嘛，以前要 啊， 系啊，着件牛仔褛又反啦， 牛仔褛啊，系啊， 又长期抽捻起个眉头边做乜捻嘢？明明啊，屌你面捻拍到粗啊，扮捻晒嘢咁样样啊，喂！即系你讲，喂，但你讲，即系讲翻，即系如果你话喂，依家真系。你真係完全應驗咗家區 N 年前講過，廿年前講過咯。你屌你香港都真係冇樂壇嘅，真係 嚇， 係咪先？即係你喂，你好在依你啱啱講嗰個阿李銀麗，喂佢靚女， 尖啲啊，尖啲啊，係啊， 係啊，尖啲啊嘛。我都有听佢啲嘢啊，几好听啊！我都即刻有留言啦、啊，呢啲。 唔系，因为我啱啱先至接触啫，法国佬。 系啊，喂，好彩佢靓女啲啫，如果唔系听都费卵事听啦。 喂，嗱系啊，喂，嗱讲真啊，佢环球捧另一个咧，成日喺麦当劳嗰度嘈冤巴闭咧，播佢嗰啲歌啊，嗰个 A G A 啊，大佬睇佢样系都唔听。 江海监。 江系江江咩嗰个？江海瓜。 江海监。 光海瓜系嘛？喂，嗰、那个即刻唔听。 我谂到头爆，我都唔知边捻个啦。 咩光海瓜乜嘢嚟噶？ 佢名啊嘛， 咁搞笑噶。 所以今晚咧，一听你讲商台啊，一路以嚟，依家变到咁样样。喂，依家点样咁样成日热捻到啊？真系 吓。 喂，其實我想問，依家仲有冇真係唱片騎師嘅咧？因為我有陣時開工 有， 即係依家都會 有啊。嗰、那個 叫做海琪姐嗰啲， 嗰個海琪姐姐啊，叫做 係啊，海琪姐姐上次阿海琪姐咪播《扎田研二》咯 嚇， 佢喺節目嗰度介紹《扎田研二》咁咪 嚇。 咁你頭先講嗰首鐘鎮濤嗰首《掌間碎碎碎風》，其實《扎田研二》都有唱有翻唱過噶嘛，日文版 即係日文版嘛，係啊， 係啊，我。啱啱就咁啱得咁巧，我唔知寻日定前日喺 Facebook 有条片咧，有个架仔试啲黑胶碟咧，甚至好细只黑胶碟，咪就系做了日晚泥工嗰个就咯。 系啊吓， 系啊，咁样咁同埋喂，我你头先咪话咧话啲歌成日将佢翻唱又翻唱啊，唔系咁好啊，或者将佢改到又。 我改到 jazz风咁样 样咧，我改到系咯，我觉得佢 改，咁我 呢一唔好啫，吓 呢一度我话唔认同，因为可能我自己中意嗰个层面嘅。 哦，咁样啊。 咁同埋，咁唔系，同埋好多其实你咁你话你头先提发烧碟有好多人系咁样做噶嘛。 吓 系，譬如佢可能翻唱哦， 即係譬如一隻鄧麗君，我翻唱鄧麗君所有全部十首 hit 嘅歌，然後將佢轉咗做以前上海曲風嘅 jazz 咁，都冇乜所謂，都好多人做呢啲嘢啦。 嚇！咁啊，黃敏德冇咁好聽。 黃敏德都出過 Big Band Jazz 嘅翻唱英文歌嗰啲㗎啦，嗰啲都正㗎。嚇！ 唔係你始終 Canton Pop 就係 Canton Pop 嘛，改唔到㗎。嚇！ 唔係咁。即系我觉得佢变就如果咁样好，即系你永远啲嘢系好听同唔好听系好捻难分嘅。咁屌有啲人中意屌好捻 heavy metal 嗰啲又系炒烟，佢觉得正咁。 系 咁啊， 正嘅系，唔 系 但系 即系各有所需。只不过如果你讲喂，香港个市场有几捻大啊？系咪先？你又依家大音乐即系咁，但系喂。你香港市場屌喂，嗰陣時你講九十年代或者嗰陣時600,000人到，喂你都可以收到咁撚多廣東歌出嚟喎。 係啊， 雖然其他你馬來西亞、新加坡啊嗰啲有嘅，你馬來西亞嗰啲東南亞嗰啲鹹歌咧，之後好撚老骨嗰啲鹹歌，之後廣東話唱嗰啲咁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個姓李嗰個李麗霞好似 係啊係 啊係啊， 十大嗰啲咁嗰啲喂，咁你其實你係曾經巴撚睇過噶嘛？咁但係你始終你冇計啊！你香港成個冇樂壇啦，你知道屌啊！家輝講得啱，係冇樂壇。你成個娛樂圈靠攏咗大陸，咁你咪跟翻大陸哥個心態咯， 嚇 係咪先？ 嚇！ 我哋依家都係噶，你頭先都講大陸好撚多啲咧，一首歌紅撚咗一輪，然後又銷聲匿跡咁樣，係咪先？你好多噶，你再数耐啲啊！你之前嗰啲咩何勇啊嗰啲，喂，好捻多，依家都冇得再影啦。 吓， 依家你香港咪似呢一个咯？可能你好似阿小肥嗰啲，有一两首红紧咗一轮，依家都屌佢都做，佢都冇跌出啦，即系都做做幕后嗰啲啦，依家都做翻。 吓吓吓， 啱啱。你而家你仲要屌你喂你，你而家开喺红磡开演唱会， 啊、 开得最捻多嗰啲，屌你老全部六啊岁咁仔啦，刘德华嗰啲， 哦系啊，全部敬老噶，全部系，屌真系， 屌跟住我今日仲睇到一个电影广告，唔知有刘青云啊、梁家辉啊嗰啲，屌你六唔知咩乜嘢六勇士定乜撚嘢，就有套詞喺度，新戲好撚強勁。 你拍嚟拍去都係呢班 人 啊！ 屌六個人加撚埋成500歲，我屌你老母係 啊！ 屌你老母咁啊，又話咩乜撚嘢重頭片種，唔知屌選間檔期乜撚嘢地乜撚檔期出，屌好撚悲哀㗎！望撚住條娛樂圈 嚇， 都你都唔好話樂壇啦，娛樂圈都撚娛啦，依家係 嚇。 真係好狠心地屌啊！依一樣嘢 嚇，就唔係話即係踩港嘅，而係事實上係有問題啊嘛！我哋點出個問題喺邊度啫嚇？ 我哋真係屌，真係點出嚟啊，大佬！你屌你個喂，我都話我係經歷過將部收音機刪細聲擺喺枕頭底聽緊到通宵嗰個年代㗎，係 嗰陣時我都試過。 係啊， 啱啊，係。 喂，依家肯定唔會有車房仔，因為爭聽收音機聽邊個台打交啊！我哋嗰陣時爭聽風騷快活人同埋，定係爭聽商台？喂，咁一個要聽風騷快活人，一個要聽心美小兒，咁點搞 啊？喂，以前啊，晚晚啊，轉嚟轉去噶，我話俾你聽啊，2003年嘅時候最巴閉啊，又要轉去光頭頂，又要轉哇哇哇打到嚟，嗰陣時係君如同阿澤嘅。跟住又要轉去呢一個廣東廣西。 嗰陣時講下，嗰陣時，真係冇話擦鞋。 嗰陣時劉天賜做廣東廣西，又領過去。好啦，領完過去，哇！嗰邊滿咧，又要領翻過去咧，到12:30嘅時候咧，就到呢個香港電台第一台啊。嗱，有一期咧做呢個雍正皇帝嗰個連續做咗唔知100几200集啊，鄭少秋有份聲演嘅，同阿秋生就做呢一個雍正皇帝嘅廣播劇。哇！領嚟領去嗰陣時喺度。哇，好豐盛啊！嗰陣時係， 嗰陣時係頭痕呢樣嘢，所以咧嗱，其實咧依家咧，咁如果你講翻依家網台嚟計啊，咁我都算係都係網台一份子啊。 你直頭係噶啦，都唔係算係啊，你直頭係。 係啊，係咪先？咁我有陣時都但有啲收市高嗰啲網台節目唔撚睇噶。 嚇！ 喂，真係屌你，你要揾收入去營運。 嗯。 如果主真要好捻好咧，有系统咁另外一个台，你哋听众系要谂办法，点样可以俾到资金或者佢咩？其实有一样嘢，喂，广告商呢一样嘢真系要大家注意一下。 吓， 广告商究竟你哋有冇真正嘅调查过嗰个收视系点样嘅？ 系咯， 点得嚟？ 喂，我成日都 讲 啦，喂，网台嗰个收视咧就冇得呃人嘅，一定真嘅。 心机嚟噶 吓，商台 察都观察过啦。 商台嗰个系咪真嘅咧？嗱，呢个真系有问题啊！我都好质疑噶。所以嗱，法國佬提出呢樣嘢啱 嘅，研究下噶，呢啲係嚴重有公共性嘅嘢嚟噶。 嚇，係啊，我唔係吹水噶，真噶。 喂，你啲資源，喂，如果你話呢啲咁嘅社會資源，即係啲廣告商嘅錢啊， 嚇， 呢啲係社會資源嚟噶嘛？喂，廣告商嘅錢，如果你下下都屌掉撚曬落啲屌嗰啲篤數嘅台嗰度，屌咁啊，係啊， 係啊，唔係就係而家篤噶，好老實， 係咪先？哇！我有時咧，但係鬱文嗰啲好唔抵啊！但係鬱文台長啊嗰啲，咁啊嗱咁啊神區你老哥就講喺度未啊？一定唔肯收錢啊！只不過收西啊，講係咪先？講金又唔係講心就唔講金噶嘛。 咁但係其他台要營運嘅，係呢個係事實嚟嘅。法國佬講得啱嘅。 喂，我哪怕你有一日，即係哪怕啫，喂你有一日啊神區你屌剔起條筋，不如整個電視台啦，整個電視台啦。喂，咁可能真係要籌集經費。咁嗰陣時你都可能會好似買呢條，喂到時交月費啦，咁啊打下料，到時買器材。我都唔敢覺得係有咩問題㗎，係 咪 先？ 啱。 喂，但係你都知道依家係抵啊嘛，依家只網台只不過做唔到好撚靚嘅製作啫嘛， 係啱 內容好撚多， 啱係啊， 屌你叻到又有得講乜撚嘢都有得講， 啱啊係啊， 係咪先？ 係啊， 屌你諗啊喂，你反而係做唔撚到好撚大製作好撚靚嘅製作啫嘛。 唔係嗰啲冇乜必要㗎嘛，你嗰個啲所謂大製作其實係嘥銀紙嘅啫嘛。 系啊，咁你唔系你有阵时，譬如点想出去食个云吞面，做个云吞面介绍，咁你翻嚟剪片都要，即系就算你揾啲 friend 打心口做啊， 抌心口系啊，唔系啊，始终部机都唔可以太慢噶。嗱，法国佬讲得啱噶，有啲技术 technical 嘅嘢咧，冇得搞就冇得搞啦。比如你话拍咗片拎翻嚟剪，你部机慢咧系就慢就慢噶啦，就系、是、慢过人就系剪得慢过人噶啦。呢样嘢系事实嚟噶，法国佬讲得啱噶。 喂，你唔好话，你唔好净系讲买 video 啊！你好似阿鳄鱼啊，嗰面啊都营运到好辛苦啦。我都知，虽然我唔系好听嗰面听得好捻多，即系佢嗰边啲节目，系咪先？ 嗯。 咁你点？你谂都睇得到，嗰边嗰啲节目冇计，真系营运唔到，系咪先？即系你等于嗰阵嗰时即系有个偏啲啦，就唔系圈内人嘅嗰个沈国成啊，有讲马噶。知道就等我哋啦。 我知。 系啦，我哋讲埋啊。咁佢有讲赛车噶嘛？ 啊， 咁佢嗰时喺鳄鱼嗰度有个赛车节目咧，屌我嗰集追下都因为认即系屌都认认唔到，或者因为屌都冇支持，都心淡啦。 吓， 系咪先？喂，有阵时即系可能你话屌，如果你话做网台，依家嚟计，喂，成本可能好捻低，但系你屌你啲单真系当紧咩完全免费咁啊，唔捻得咯，即係譬如喂，可能阿神區你本土台或者我法國佬自己指揮人嗰個宇宙台，咁啲屌淨係收禮就算緊數啦，係咪先？喂，如果有啲嘢真係有營運嘅，或者同你哋啲網友啊、益友啊、巴打咁屌咁籌募下經費咁，我覺得係可人之常情嚟噶咯。咁如果你話再有系統營運嘅，喂，如果你唔肯支持，你係永遠係一定係屌你乜就係留喺商台啊，無錢嘅嗰個階段。 係咯，啱啊！ 你永遠睇下張衞健，屌你老母閪，屌你老母閪，唱客途周恆嘅啫喎，屌你老母閪，佢唔肯屌你到時啊，走一步屌你可能未來古仔，屌你老去咗都未來咁樣，屌你越嚟越現代，都係唱緊住客途周恆嘅啫喎，屌你咁唔係點啊？ 啱， 喂，係咪先？即系你讲嘅心态，即系我一头身喺里面，所以喂支持下大佬，即 系 有阵时屌你喂，为咗搵栋笃串要支持啦， 要呢个要， 我呢个真系屌你老尾系咪先？ 喂，要讲多一次，2月9号同埋2月10号年初五、年初六嘅晚上8点啊！ 喂，阿达哥都啱啱出咗个好捻搞笑嘅广告喎， 系 你有冇？你哋睇咗未啊？ 唔系，我未做紧节目啊。 你睇佢条，我啱啱睇完你啊，啱啱睇完你啊，你又电话响，嗰个好捻搞笑，等下你去睇下啊，大哥出咗个系关于毒品中毒选嘅，好捻好笑嘅，屌你，喂，咁啊，冇乜嘢补充啊都，咁啊睇下等第二个啦，都系信下呢啲嘢啦。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啊，法国佬。 诶， 喂，咁啊，祝你节目 有时都要， 喂， 再嚟吹下水 嘅。祝你节目收视咧就系节节上升啊，咁啊， 喂，系啊，感谢大家。嚟紧咧，我哋咧本土最前线咧，星期一至五咧就接封烟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 由14号至18号。 哦，好啊，好啊。 咁之后仲做唔做又唔知道，咁可能冇人摊翻嚟，我哋冇人唔肯做噶嘛。 14至18号，大家留意啦。 系由星期一，总之由星期一早起安，星期二杨日朗，星期三张嘅周志峰嘅 周志峰 后天跟住礼拜五，我就都会接噶啦，咁啊。 O K。 咁样嘅。 好啊，好啊， 都会出噶，我顺便阿姨讲下啊 ，OK， 喂，咁啊，买埋个广告 啦，冇问题，喂，呢个绝对要啦，系啊 ，OK，OK， 喂，多谢晒你电话发过嚟， 放心啦，总之啊，咁啊，阵间啊，咁啊，再我再喺第二个位我听你哋啦 ，OK， 喂，多谢晒你，好，拜拜， 拜， 喂，咁我哋咧见到咧， 你唔好讲错节目名啊， 咩啊， 唔好再讲错节目名咯， 本土最前线啊，大佬。唔好讲错节目名系啦，喂嗱，我哋见到咧有一个人啊，不停喺嗰个 YouTube 嗰个 chat box 嗰度挑机，有个叫做 Lau Eric 嘅人啊，咁咧就话，即系商业同埋乐坛点可以混为一谈？政府嚟嚟去去都嗰班人咧，你都吹佢唔涨，港铁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条扑街啦，你唔好答啦咁。佢闹我，佢话填词嗰几个系既得利益者嚟噶。你以为你可以讲几个人哋就俾你抢饭食啊？唔好咁天真啦、啊，会同你分一杯羹。即系嗱，我话俾你听啊，傻仔，你又冇听我哋节目。一早我讲咗，我唔会入呢行噶啦，傻仔，啱唔啱啊？你冇听我哋节目，你就唔好喺度嚟讲嘢啦。嗱，呢啲沈大师又闹得啱啊！你冇听我哋节目，即系临尾插入嚟喺度讲几句废话，啲白痴仔嚟啊！由头到尾我冇接受过你商业电台主流传媒或者你个乐坛嘅一蚊啊一分钱嘅恩惠，所以我屌柒你啊，都大声啲噶，唔好意思。你冇听，跟住又话留言有卵用咩都唔睇，喂，我唔系每一个留言都复噶，不过依家屌柒你，我专登复你，屌柒你啊！依家系你打话上嚟啦，81912047，大家对驳啦，论点对驳啦，傻仔，点会唔听啊？点会冇睇意见啊？一路 keep 住啊，大佬睇紧噶，冇睇。Facebook 又睇紧 ，YouTube 又睇紧嘅，点会冇睇啊？点会主持唔睇呢度啊？唔睇点复你啊？白痴仔，屌你老尾真系，嗱呢嘢闹下佢先得噶，点解佢唔知道我哋有睇噶？一离晒谱嘅，我话咗噶啦，你想入呢行，我几时候话佢入呢行啫？你要拉关系，要托大脚，我使乜托你大脚啫？我中意就写，唔中意就唔写，系嘛？我写唔到咩啲歌词？你睇下我哋本土台个 YouTube channel 先啦，嗰啲作品啊，我自己觉得唔曳噶，见得下人噶，拎得上大台噶，大台又唔系大台啊，大台都得，不过佢哋唔会接受我嘅作品，你 kick 入去听下先啦。我唔识写咩歌词，啲益友都赞同啊，唔好意思啊，市民都赞同啊，唔系我吹水噶，你睇一听下先啦，我识唔识填，大佬？大家填嚟填咗嗰500多个字，我成日讲噶啦，有咩咁叻啫？系咪先？我唔识填咩？喂，我啲唔系垃圾级噶，唔系教会歌嚟噶，大佬。唔单止啱音啊，有意境，有 story 噶，你听下啦。一味喺度闹人，系咪啊？我都唔再做啲嘢，点解啊？我想做啫，你俾阿林夕做咯，俾翻黄伟文、陈永谦同埋呢一个。林若玲做咯，系嘛？我几时候同佢争食啫？争咩食啫？依家事实上仲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做紧啲改编嘅歌词，我唔做一回事，因为我心淡啫，吓、好简单啫嘛。但我亦都冇意思话要打入你嗰啲咩嘢，我使乜同你争啫？争咩啫？你亦都唔会受我玩，咁大家咪唔好玩咯，我咪踢爆你嗰个嘅黑幕咯。点解香港嗰啲乐坛嗰啲歌词写极都系咁垃圾啊？越嚟越垃圾，或者因为垄断啊嘛？咁简单啫嘛，冇听我哋讲嘢啫。我成个 logic 好简单啫，就由呢一个维威卫嘅商业电台叱咤乐坛颁奖礼引申出嚟啊嘛。成件事系唔知几有系统啊。今晚呢集系 再讲埋你嗰个商业电台嗰啲咁嘅 rating 有问题啊嘛，啲冇听节目喺度乱咁闹，佢真系，打电话上嚟屌我哋啦，81912047，本身都唔接你，即刻打上嚟即刻屌我哋，唔屌就瞓觉。叫你打上嚟屌你唔屌，我俾晒机会你屌噶啦，啱唔啱啊？俾足时间你，唔同你答声，系嘛？咁简单嘛？呢啲友真系，即系喂嗱，有个益友蔡扩通佢都话啦，佢话冇睇过我高登年代作品咧，真系叫佢听下啦。我话俾你听，本土台呢个 channel 原先都唔系叫本土台噶，后屘改名咋。本身我是挤我自己嗰啲嘅音乐创作嘅嗰啲填词嘅作品摆上去嘅，最初系吓、啊，即系你睇下我哋最初嘅几条片啦，7、8年前噶啦，嗰啲已经系全部都系填词作品嚟噶，自己睇下啦，系嘛？填过唔知几多沉船嗰啲有啲题材，我哋最早噶啦，系嘛？ 咩沉船啊？ 即系嗰首歌系讲沉船嘅，又有系嘛？吓！好多啦，多元化啦，揾嗰啲隐唱我又挑剔系嘛，揾你嗰个咁嘅恒大有唱又， 唔好成日讲佢啦， 咩唔好成日讲佢啫，揾佢唱，佢 退出咗， 佢退出咗啦咩？ 淡出咗好耐啦。 啊，话时话嗱，一个咧，我想即系嗱，即系要赞下佢，嗰个人叫 Poly 五，就即系啲网友嚟嘅，益友嚟嘅都系。咁佢帮我唱过几日歌啦，唔错噶呢个女仔真系，即系唱歌嗰方面啦吓。咁、啊、咧就都帮我唱过几日歌。嗱、啊，佢嗰个女声咧唱得出嚟舒服嘅，真系噶。呢一样嘢系，亦都我话俾你好少噶，因为咧你同佢合作，嗱、啊，我话俾你听咧，你同嗰啲女网友合作咧最捻麻烦，最捻罩忌。喂，你都唔知佢系收兵啊，定系佢系到底同你交流啊，定系点样？喂，我大佬，我揾你唱首歌啫。嗱、啊，你揾个男人咧就冇事嘅。我找你唱你咪唱咯，唱完你咪掟翻俾我咯，系咪先？好简单，大家合作模式就系咁嘅。如果你找条女唱又哎呀佢啊呢样嗰样，嗱 Poly 咧就冇呢啲麻烦嘢嘅。 即系边个 ？Poly， 你睇下你找翻我哋 YouTube channel 嗰度本土台有噶啦，你唔识嘅未必识嘅，你好耐噶啦。即系咧，我同佢合作系好愉快嘅。大家我掟首歌俾你，你帮我唱完俾翻我，系嘛？好简单嘅啫。我俾意见边个位系唱得唔系咁好，再录过嗰句嗱。呢啲系好好噶，即系大家唔使喺度嚟又擦鞋啊，又狗公啊，有咩嗱？我唔好憎呢啲嘢噶，所以我好少揾啲女人唱歌噶。喂，我揾你，你系想收兵啊，定系想我擦鞋啊，定系想点先？你想点先？我揾你想同佢合作啫，你帮我唱首歌啫，系咪啊？嗱，好麻烦嘅呢啲系，话俾你听啊，吓、啊，你嗰咩恒大妹算系冇咁麻烦嗰个嚟噶啦，吓、啊。 唔成日讲佢， 即系有啲好麻烦嘅，我都遇过。即系大佬， 你老友啊？ 边我老友啊？ 你同另一个系咪你同另一个姓吴嘅合作过噶？ 边个？唉，唔好讲，嘥时间真系。 唔系老，我记得你好似合作过啊。 边个啊？ 中大嗰、那个？ 哦，嗰个冇合作过。嗱，所以嗱，我就讲嗰啲日啦。喂，我同你即系。我写首歌出嚟叫你唱，我想把女声唱啫。嗱，我唔系想沟你，我又唔系想做你只狗公。喂，我又唔系想咩嘢，系咪汪汪叫？喂，你我同你即系嗰个合作就系、是，即系喺嗰首歌上边，系嘛？喂，咁即系你要交得到嗰首歌俾我咁就得啦嘛？你明唔明啊？嗱，呢啲好麻烦噶，所以尽量一系唔好搞你，真系一系问靓唔靓，嗰、那个 Poly 都 OK 啊，好靓嘅都吓。你另外讲过我唔评论，你问第二个 评 论，你讲我唔评论啦。 边个？ 嗱，你谂下啦，嗱，阿青刺轻都话啦，佢有个人同个下属讲话 Happy Birthday 都俾人告噶，你记唔记得？嗱，依家有噶，苹果日报有卖啦。 啊，成日一万嘛，索偿。 索偿40,000，点解咧？话俾你听，最主要系因为佢冇姜涛咁靓仔咯。如果讲有姜涛啊，嗰条女落一搭啦，傻仔，系咪先？我讲的呢句是我怕咩讲？ 是啊，有啲人唔中意姜涛， 唔中意姜涛要叫你换过佢咯。彭于晏好未啊？再唔中意孙耀威好未啊？ 成日定食个彭健身咁啦，系嘛？咁啊死！ 你踩入彭健身一下，我冇。咁你嗰人唔够靓仔，就讲乜都有原罪咯。嗱，呢个系噶， 呢个好明显啦，所以我唔出样。 吓，唔系呢个你多余啦，你个样好衰得好交关咩？黐线嘅， 唔系， 即系你谂下，如果嗰、那个，你谂下如果讲咩嘢 Happy Birthday 啊，讲 Happy New Year 啊，嗰、那个男人啊，如果好似孙耀威咁嘅样，佢会唔会俾人告？一定唔会，系咪先？吓、啊，即系举例啫，有啲人又孙耀威老，唉、哎，真系。 系举例咁多嘢讲， 举例啫，系。 即系好似，所以我成日唔同人讲生日快乐，惊俾人告， 因为俾人告，告性骚扰啊，系咪？ 系啊，索偿41万啊嘛，系咪啊？ 上系啊，上唔系我估嗰个好大机会都唔得嘅，你咁都得，咁你真系好大镬喎！ 你咁都得？ 你 索偿 讲两句都索偿成功咁啊，好大镬，嘢都唔讲得。 咁女人系恶晒噶嘛呢度？ 呢度啊， 系早轮有个即系嗰个告唔入啦，就话唔知即系搭小巴俾钱就屈个小巴司机钱啊嘛，都搞好耐噶。 那个诬告 系啊，个官就闹翻个诬告人嗰个咯。 好笑喂， 咁都搞好耐先啦。 有个益友捞春威话唔好再疆土，喂唔系我哋想噶，你个 View TV 日播夜播，我话俾你其他嗰啲咧 Kelly Fair 嚟噶，喂你好明显见到噶啦，你成个 View TV 系捧一个人嘅啫嘛，其他嗰啲系打杂嘅啫。 叶唔好话打杂， 你即系打杂，你其他你喺做咩啫？趁阿疆土啊，你一趁啫嘛，你喺度嚟，你其他人染到个头鬼五马六啊，点啫？你睇下成个 View TV 个 Facebook 啊，成个疆土啫嘛。你有咩做啫？你个节目，你个台有咩做啫？疆图，你个 Richard 呢使几亿就系捧个疆图啊？唉、哎，好彩我，所以我成日都话恭喜啊呢一、這个啊黄维基啊，搞唔到嗰个电视台啊！你使几亿都系捧一个人嘅啫，冇用噶依家。 你捧到一个人咯，佢试过捧好多人嘅。 咁你捧嚟捧去咪捧个疆图咯？因为红咗个字叫疆图咯，其他啲冚唪唥大茄茄啡。你噏唔噏得出名啊？我真噏唔出啦。其他嗰啲你睇染个头好似韩仔咁，嗰啲明星鬼五马六，咩名都噏唔出。嚟嚟去去就弹起个疆图，疆图啊真系接绿茶广告，又系只系接护肤品广告。一开个 YouTube， 屌你咪弹捻晒啲广告出嚟，又系疆图。喂，都系捧佢啫嘛，其他嗰啲喺度做咩啫？喺度衬啫嘛。所以唔系我想讲噶，系嗰啲人逼你睇噶系。 哎呀，佢得姜同红岛咋嘛。 喂，佢仲要逼你睇啊，你明唔明啊？打开 YouTube， 屌你咩弹啲广告出嚟，又系姜图啊，又系啊。 YouTube 啲广告系因为你平时睇得多先会弹俾你啫嘛。 唔系啊，佢系事实上佢系弹出嚟，佢偶尔都会弹出嚟噶，佢系好随机。 我冇呢个姜图广告成日都。 你 app block block 捻晒嘅冇。 我成日有 mix 嗰个，即系教你写网啊嗰啲乜鬼嘢。 你俾你 block 晒。 仲有咩 grammar 嗰啲广告？ 吓、 啊，即系有个。AutoCorrect 嗰、那个 咩 AutoCorrect 啊？ 即系有个广告叫你个装个唔知咩 program， 佢就要帮你自己 check 英文噶啦嗰啲咯。即系你睇个疆图多啫， 唔系我睇噶，佢弹出嚟啊嘛，大佬，你睇个 View TV 嗰度先啦。View TV 嗰啲 Facebook page 就三日唔埋就弹出嚟啦，又话咩疆图咧？点样同成班嗰啲友啊？喺度嚟咩玩田雞啊！唉，真系咁無聊嘅節目又，你啲咪即系翻炒以前 TVB 嗰啲節目，以前阿掌門人玩過曬啦，呢啲係咪啊？ 咁點解啊 ？ViuTV 佢捧過，即係嘗試過揾好多嗰陣時揾好多叫做出名嘅人嚟，又唔係 TVB 嘅人嚟拍劇噶嘛？邊個紅到？ 有揾到遊學修咯，到佢結果佢嗰個劇集都紅唔到噶。 係咯，佢仲有揾過咩咧？周嘉怡咯， 大把啦。 仲有 喂，好笑啊！喂，阿 Alpha Mac 咪话你咧就出欣怡嘅广告啊！喂， 呢个广告真 系 唔识谂。 喂，你好笑啊！喂，即系你一弹一开个机咧，就弹晒欣怡出嚟，唉、哎，真系 一个重量级啊！呢个 吓重量级，搞到部机轻机啊，大佬！唉、哎，真系。 录唔到咁多图 啊！唔系你啲有啲又话装 app block 咧，我唔装嘅，因为你要支持下其他嗰啲台啊，点击下人哋嗰啲嘢，我有周时会咁样做嘅吓。 啊，边啲咯？ 即系支持下啊嘛，当系吓。咁、啊、另外咧就见到呢一个嘅嗱，我哋继续睇下啲 益友嘅意见啦吓，嗱有个闹我哋嘅，我哋照读咯，乜所谓啫？咩 Stingburger Alpha 就话嗱，佢话即系阿泽哥上苹果做节目，点解唔闹啊？喂，大佬佢嗰个商业节目嚟嘅，吓你话佢乜嘢啫？佢系艺人，你 artist 嚟嘅，佢娱乐圈中人。喂，佢系翻工啊，佢上去苹果系你嗰啲咁嘅所谓本土派嗰啲人，你上去苹果翻工咩？点样大细超啊？侯强咧，我去咧嗰个节目，你虾我冇睇啊？你有冇睇兴旺诊？侯志强呢一个嘅閪智美食家嗰个肥仔嗰个主持，同埋泽哥加个苹果日报嘅记者，喂，嗰、那个节目有乜问题啊？屌咩啊？喂，唔好以为你讲嗰啲嘢我唔会读啦，闹我哋咪闹咯，我呢啲冇尴尬噶。嗰、那个有乜问题啊？泽哥上去嗰个做节目。喂，佢营商噶，佢系要你呢班本土派营商咩？吓、啊，你有个 product 要拎上苹果度免费卖广告咩？吓、啊，你答啦，大细超话我，你答啦，戆鸠仔打上嚟屌我哋啦，大细超乜呢叫做？你本土派咪有商业产品要拎去苹果度卖广告啊？系你可以拎去噶，你咪拎去卖咯。佢俾唔俾你咁撚大隻鴿啦？隨街條笨柒嚟啊！呢啲係又最憎我嗰首那些年冇深度又唔順口，衰嘅 K 歌冇撚聽啦！屌你老母，轉台啦，翻去熱狗台啦，柒頭！喂，我真係唔撚驚你噶，你冇以為咁樣講呢啲嘢話咩唔夠膽乜乜乜乜，你根本上就唔值得去批評批評咩啊？澤哥上蘋果嗰度，侯強咧去啦，侯志強啊，傻仔，有冇睇啊？戇鳩鳩真係～仲有泽哥喺佢嗰个，佢喺嗰个节目嗰度，佢讲啲咩啊？佢坚持自己嗰个理念噶嘛，坚持自己的意见噶嘛，大佬。佢有冇上到去话，哎，黎智英好好拍手掌噶嘛？冇啊嘛，大佬。咁你批评啲乜嘢啊？等于阿古天乐，喂，佢攞呢个最受欢迎，我最喜爱男歌星，我哋都冇批评过一句，半句都冇。因为我本人觉得古天乐有情有义，你睇下佢今日点样。有一个人话翻佢就系、是、佢原来帮阿卢海鹏阿鹏哥咧就垫资嗰个嘅手术嘅费用20多万。嗱，我觉得啲人有情有义嘅，你批评佢咧，唔好批评佢，你批评商台，佢嗰个设计嗰个机制有问题，就唔系古天乐嘅问题。嗱，我哋分得好清楚嘅呢啲嘢系，唔好白痴啦，大佬，即系你觉得以为令到我哋会好尴尬系嘛？喂！有啲嘢边啲系值得批评，边啲唔值得批评，我哋唔识分咩？真系傻仔嚟嘅人真系，打上嚟啦！我哋冇 censorship 噶，即刻打嚟系嘛？唉，好啊！咁咧就见到咧呢一个盂兰盛会最好听系咪啊？嗱，嗰个咧，原来阿閪知啫，就叫屌总理 ，OK 啊，因为我知道有佢嘅传统话，我知嘅，我就唔会话唔知嘅。嗱，呢啲好衰嘅，你明知人哋系边个咧，你话夹硬话唔识人咧，嗱呢啲好卑鄙嘅。嗱，我知道系边个，但我有少啲睇佢节目咯，我绝对知啊，点会唔知啊？咁红佢，人哋嗰啲片揽埋几廿万一条，系嘛？你话唔知咧？就离谱一啲，我知佢边个，不过我好少睇，所以我唔知佢叫做屌总理。O、OK? K，、 我都有睇过啦，成日闹佢啲闹佢啲小店， 闹佢小店啊嘛，咪系咯。喂，呢个做得好啊，呢个同埋泽哥嗰个劣势观世音做得好好、啊，有乜问题啊？嗱，亨利嗰一样嘢讲得好啊，一间店铺好唔好食就并非在乎佢系连锁店定系小店。O K， 唔莫因店小而盲捧。O、OK? K。莫因佢嗰个连锁店咧而盲踩，嗱呢个好紧要啦，系嘛？大快 好多人系咁噶，成日盲踩大快活噶。 喂，大快活都做得好好噶，由佢嗱我话听，系佢带动嘅呢、這个所谓送餐嘅文化，晚餐系跟住其他个个都跟， 德政嚟噶啦， 系嘛？嗱呢啲咪好嘢咯，系咪要是其事啊？吓咁即系唔好因为佢系小店而盲捧呢样好紧要，呢啲系左交所为嚟嘅。嗰间店如果系小店而好食嘅，你捧佢冇所谓。例如福临门，例如绿雨茶室，嗱小店啦，得一间啫嘛， 你小店的意思是咩先？几廿尺嗰啲叫小店啊？你讲紧佢面积啊？讲紧佢规模啊？定系讲紧佢嘅分店嘅数量啊？定系点样为之系小店先？ 即系以我理解嘅左交，即系以前阿叶宝林嗰堆人啦、啊，讲嗰啲小店咧，就一定好噏耷啊，好残旧啊嘛。即系冇乜生意啊！ 咁 点 解叶宝林啊走去同你老公啊，同阿黄之峰啊走去 Mega Box 嗰个而家家私嗰度排队扫货啊？点解就系呢啲欧西连锁店吓、啊、血汗工厂嘅扫货啊？ 着件 Gap Green 衫啊！阿边个？阿何洁莹？ 你呢班友系咪讲一套做一套啊？小店 IKEA 系小店咩？玩嘢啊？ 喂，你咁点话兜啊？你环球都有啊？ 屌你老尾，嗰个系点样小店法啊？白痴，即系呢啲友咧就系、是、真系双重标准都好紧要啦。嗱，嗰啲系双重标准啦，系嘛？唔好话我哋系，你本土派有咩商业嘢要拎上去嗰度 sell 啊？你有不妨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啊？我哋喺度讲都得噶，免费帮佢讲，你又唔系？你上去曝光啫，系咪啊？你嗰啲咪本土派上去 D 100去曝光啫，上嚟把捻咩？你自己做嘛。好啦，咁我睇下呢一个嘅益友咧，阿 Ray 就话刚才比较李幸怡啊定危啊嗰、那个李幸危及陈奕迅翻唱人哋歌曲冇改变人哋演嘅方法好嘢，系啊，多谢。个学友全改咧，好似自己歌咁唱就唔掂，系啊，這个同意啊，這个嗱、啊，你听翻佢当阵时翻唱啊，有一个咧又唱《小城大事》啊，又唱《爱如潮水》啊，嗱、啊，佢有个咁嘅演唱会噶吓、啊、，OK， 唱好多人哋啲歌曲嘅，嗱、啊，那个 OK 噶，因为佢冇改到嗰啲演绎方法噶，你留意一下，嗰、那个系唔知2004年嘅好早嘅时候推出噶啦，嗰只碟真系百听不厌。啊、到佢后期嗰啲咧就唔掂啦。嗱、啊，你听下嗰个真系好正啊！有呢一个佢翻唱好多噶，我一时之间都唔记得。咁啊就嗱，讲埋咧呢个赛马啦，听日咧都唔使讲噶啦，嗰场国际三级赛咧就系万众瞩目噶啦，六只马跑，暂时天下围攻就大热。我就觉得。六隻馬嗱，天下圍攻133磅，仲要近績咧都好曳嘅。佢個班係超曬，但係咧你睇佢跑得翻幾多啦？咁咧有你共賞，最近贏咗兩次嗱，呢只咧近磅啲嘅。佢咧嗱，天下圍攻讓佢20磅，而佢依家106分，佢冇蝕分跑嘅嚇，啱啱好佢冇蝕分跑嘅。天下圍攻126分嗱，所以呢一隻咧，我覺得最直博嘅。你又博偉大嗰只，即係大摩嗰只回力之城啊！佢二班上嗱，大摩係急嘅，因為佢差唔多退休啦。呢啲嘢咧都理解嘅，我理解嘅，冇理由益下家莊啊嘛，梗係自己呢兩年就係嘛用盡佢啦。呢、這個啱嘅嗱，我都唔會質疑佢。有啲人喺鄉土嗰度猛鬧佢話谷爆只馬，唔存在嘅呢啲係只馬有就有噶啦，冇咧就。冇嘅，因为唔存在谷爆，我觉得呢啲系咁咧。但系佢今场咁样蚀分去跑系蚀好多，个经验又唔够。佢上次系赢一场二班嘅，咁你就睇下值唔值博啦。127蚊，有你共商系44蚊吓。嗱、啊、个位置咧，依家仲有16蚊。嗱、啊、你听下睇下有冇啦。嗱、啊、上次我贪心嘅，上次我俾咗嗰只翠湖飞鹰，大家我都话个位置系好稳阵嘅，我话。都话最尾有15蚊，卒之真系有15蚊定15.5个。嗱，呢啲好抵买噶，你买1000蚊落去就有1500蚊噶啦，你赢咗500蚊噶啦。但我好衰唔衰咧？我贪心，我买 win 追唔切吓，呢、啊這个系输钱系输自己嘅贪念，贪心真系。咁啊，听日咧我都觉得有你共享，你话啊未必得噶。嗱，你要留意六只马得两个派彩嘅就下位置系头两名先有啊，跑第三都冇 pace 收啊。我觉得佢都入到 Q 嘅，有你共享吓。啊你话如果佢个位置而家16蚊啊，哇，我觉得好抵啊！听日我估未必有噶啦，即系如果得六只马跑13蚊到啦，咁啊未必买噶啦。如果有翻14、15蚊，大家可以抠下佢，集前买啦。呢啲唔使一早落定噶啦。我觉得呢只好稳阵嘅，有你共享系。 稳阵过汇力之城同埋天下为公啊。咁咧就你话诶呢啲十几蚊买嚟都冇用啦，收皮啦咁。咁你可以唔买嘅，你即系你问我意见，我咁讲啫。O、okay? K， 你咪唔好买咯。我冇搵支枪指住你个头吓。咁啊诶，俾亲啲咁嘅热门，喂咁咁我起码我唔好老点先啦，系咪？上次呢个翠湖飞鹰都冇老点噶，15蚊好抵噶，知唔知啊？呢、這、一个嘅美丽传承啊，跑 win 都系15.5啫，吓、啊。即系咁，你睇你点睇嘅啫吓。咁、啊、你买10蚊就唔好买咯，10蚊就悭翻啦，瞓觉啦。10蚊唔好买，我讲啊，10蚊买嚟做咩啫？嗱，咁咧就 睇少人啦，10蚊，10蚊都系赌下赌下钱噶嘛。 十蚊你买过关啦，买几穿一啦，即系你刀仔锯大树，陈刀仔上身就得。你10蚊买12蚊嗰啲买嚟做咩啫？喂，你10蚊买12蚊，唔好以为好似百家乐咁冧落去，最低投注额系10蚊嘅，你知唔知啊？12蚊买唔到嗰2蚊都系冇用嘅，吓、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兴旺陈， 你只串人咩啫？ 唔系串人嘅问题，咁我都唔威水噶，上次都冇威水噶，上次唔系我俾得批大家咧，其实我都系搏佢 win 嘅，不过我要讲得保守啲，因为我唔想累人啊，你明唔明啊？就算6隻马跑都好啦。我都唔想累到人，所以咧我话个 pace 好稳阵。上次翠湖飞鹰啊，屌我梗系搏 win 啦，唔捻戆鸠，但系佢就系追唔到啊老鬼达，系嘛？即系我推荐得俾大家买 pay 咧，我自己都会渗少少 win， 但我唔建议大家咁做啦，吓、啊，因为唔稳阵噶。喂，上次仲好笑啦，话莫雷拉同阿蔡若翰嗰啲唔咩嘢，诶、哎、人哋赢咗5 win 啊，诶嘥时间啫。嗱，听日都有噶，听日都有，即系蔡若翰搭莫雷拉第9场嗰只，嗱又系啦，10多蚊，你话听日会唔会搏杀咧？嗰只我反而觉得有保留啦，嗰只就真系，即系你睇下嗰只请跟我来啊，吓、啊，即系苏芮嗰首歌请跟我来啊，嗱呢啲就，嗱、上次4上3咁样啊争。争啲啦，叫做系嘛，输个零马位。你今次换咗啲对手嗱，其他嗰啲全部清一色过10倍噶，除咗重操之星之外，咁大家谂下值唔值咯？15蚊系嘛，我就唔买噶啦。如果你叫我请跟我来个 win 15蚊，同埋有你共享个 pay 16蚊，我一定买有你共享个 pay 啊！呢啲唔使讲噶，系嘛？6隻马有2个机会，即系1/3，我系赢啦。喂！你嗰场马跑14隻马，1/14得15蚊，同我1/3嘅机会有16蚊，即系当然听日唔会有16蚊啦，唉啊！嗱、啊，好嘢啊，阿 Man 揭风啊，有听啊，嗰首歌啊，前跟和奶啊，嗰首歌叫做系啊， 咩奶啊？ 嗰首歌系咁唱啊，前跟和奶就奶啦，要 OK 就奶嘢啦，啊，唔好奶嘢啊，呢啲马真系。上次蔡若翰唔知道会唔会食滞咗噶嘛？突然间赢 win 系咪啊？所以呢啲唔直播嘅吓，即系呢个我少少嘅见解啦。大家可以话诶，呢、這个灯神你唔好信咁都得噶吓。同埋咧，有一只马我建议大家唔好搏，就是、美翔咧有一只咧嗱，我唔知系无厘头噶。依家7倍就嗰只德胜区唔得噶呢啲马，唔好以为佢咩赢一铺一出即胜又系马王啊咩嗱呢啲冇噶啦，你后屘跑10多次唔得，唔好嘥钱啊呢啲大摩嗰啲系得啊得唔得唔得噶啦嗱呢啲唔好嘥钱啊，德胜区呢1蚊都唔好买，你话俾我听赢紧我唔买噶啦，你净系睇佢嗰啲啊喜连彩星啊输到啊甩甩都惊啦大佬，输到佢都惊啊，佢都追过好多次噶，我有睇佢 Facebook， 喂呢啲唔好买啊吓，做佢嗰啲依家今季出嗰啲咩彩福啊。进黄彩你一只你冇买，唔得就唔得噶啦，佢嗰啲系啊，点改跑法，点改配备，嘥时间冇买嗰啲吓，就系咁啦。嗱，阿安青于好笑啦，佢谂起方 Sir 俾6隻4隻 Q 都冇喎，系啊，嗰个俾人 cap 咗出嚟啦。佢话咩6隻 win 都冇威水啊嘛，话咩拣4隻嗱入 Q 冇威水噶咁啊，结果真系威水啊，结果跑3、4、5、6嘅，佢摆嗰4隻系系 pay 都冇嘅 ，OK。 方生， 所以方生就系咧，哇，好犀利噶呢啲系，你明唔明？好难噶， 六只马可以拣 六拣四，你求其啦。 六拣四可以拣中三四五六嗰四只，完全冇派彩嘅，哇，真系好叻噶！ 黐 线，系好难噶吓。嗱、啊、，Gary Lau 就话赌马第一原则唔好长长赌，啱呢、這个我同意。咁啊，跟住就系、是、 唔系唔好顾住一只， 唔好顾住一只都啱。嗱、啊，有一亿友话嗰场买安喜，嗱、啊，如果要我搏咧，真系嘅。博一百蚊 ，win pay 按起，依家十二倍，我谂听下临场六倍到啊，落到啡格。喂，呢啲按起呢啲上次转咗仓之后，伟达跑都跑第五啦。依家又排个二档，喂，直博过呢一只嘅虫草之星嘅排到太外档，同埋直博过呢只前跟和奶噶，十五蚊和奶咩啫？呢叫奶閪都冇味啦，十五蚊啱唔啱啊？唔好嘥呢啲钱吓。个 Y Band 亮就话：阿、啊、方生咁叻咧，就咁登咧，就益咗好多人、哦。喂，你问一下阿陈兴旺啊，佢、啊、有装呢个有线十八台噶？ 做啦，而家。 喂，你系咪有打过上去噶？叫自己陈兴旺。嗰兴旺陈系咪你嚟？吓、啊？ 节目差唔多系嘛？ 喂，唔系嗰个系咪兴旺陈啊？系咪你？你有访问一下先。有个人猛打上去话：，喂，兴旺陈啊，咁噶喎， 眼瞓啊，眼瞓啊。 哦，即咩意思啊？眼瞓系嗱，喂，有个 Anthony 就话：，听下只大掌鬼得唔得？嗰只你嗰只你可以买啊，我就睇睇啊，睇睇啊，我都啊，我睇睇先啦、啊。呢啲唔系你问亲我咧，我都系啊嘛，我都系买翻天下。即是有你共享的批的了我都是。啊、看看嗱，有些的嗱 ,YouTube 那里有人骂我們的那就讲埋啦是不是我读的你不要以为我不读啊骂我們那些留言。那么林康正和路斯达哪个路斯达啊他们是愤怒的路啊哥。林康正和路斯达有什么派人家做评论啊喂，大佬，我嘅嘢就够做评论啦，啱唔啱啊？做评论点解唔可以自己平台做啊？嗱，呢啲真系戆鸠仔嚟嘅，真系唔使喺度挑拨离间啦，嘥时间啦呢啲，你用翻个真名真姓出嚟啦 ，Stingberg 加 Alpha 用翻个真名出嚟屌鸠我哋啦，屌你老母啦，一 block 柒咗你，唔使留言啦，嘥时间，唔想睇你人嘅，即系喺度嚟，即系呢叫做咧。挑撥離間啊！喂，好簡單啫嘛。佢兩位阿哥做評論嘅，自己開台做得啦，係咪啊？我怕咩講啊？我怕咩講啊？你驚我唔敢講啊？自己開台做啊！我講個八鳩幾廿次啦。點解當日喂我咁記得阿梁仲恆都話2016年9月5日講話佢要建立一個屬於本土派一百毛啊？點解要咁樣講啫？吓、啊，佢好深刻嘛？呢、這个印象系佢咁样讲，最尾原来冇 perform 到，冇做到呢样嘢，失望噶。因为呢啲嘢系唔需要太多钱去做到嘅啫。吓、啊，唔好讲啦，呢啲系，唉，费事啊，人哋唔中意噶啦。吓，咁啊，即系，唉，不过唔该讲咗，唔好意思啊，咗边个唔中意嘅，又唔好摆喺个心度啦吓。唉，真系，喂，咁你系嘛，系咪先？即系有嗰啲友咧，就唔好以为我哋咧唔敢讲，我哋乜都敢讲，系嘛？唔好喺嗰度以为留言好好过瘾，咩 Stingberg 啊，嘥时间。咁咧就系、是，即系好简单嘅啫，我都讲过百鸠嘅次啦，即系唔拉布啦，你自己各自，即系呢叫各自修行啊。自己建立自己的平台最好了在这个高度碎片化的时代基本上是千载难逢我告诉你一个人一生呢你这么啱去到这个科技飞黄腾达的年代大家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来做呢你如果有心做评论一定是建立自己的平台建立自己的基地没有人拿得到没有人拿得走你的你喜欢几时做又得你喜欢那天讲什么都得这些就是编辑自主咯我使乜有个人喺上级做我上司，然之后控制我讲乜啫？ 系咪先？嗱，比如我哋今晚咁样，咁样质疑商台嗰个收听率，质疑佢嗰啲黑幕，质疑填词界嗰啲黑幕啦，咁又已经系系咪啊？好完整啊，成个唔好话呢啲啊，嗱呢啲都系论述啦，系咪啊？唔系论述啊？唉，真系，哇！原来已经系最后三分钟咯，兴皇诊今晚我哋犀利啊！唔该你话眼瞓啊，唔好意思啊，兴皇诊。 咩犀利啫？你喺度拉布？ 拉布啊？点拉法啊？ 讲完又讲啲嘢。 唔系，嗱，因为我哋最后三分钟，我哋俾啲机会你讲啦，兴皇诊。 唔使客气。 嗱，我哋迟啲咧，过年之前咧系会有一个嘅聚餐嘅，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 嗱，呢个唔知道，我话俾你知啊。过年之前我哋会有一个聚餐嘅。 我记得你去年都有讲啊。 呢个因为嗰日阿即奇唔喺香港咧，就食唔到啊，嗰一餐系。 跟住先啦。 喂，我哋做东嗰次咧就冇办法啦，今次我哋咧就系呢个叫做 又冇办法 团年啊吓。团年饭啊！我哋本土台吓、啊、几条友 团年饭企庆祝李卓人落选啊嘛， 系啦系啦，冇错啦。 同埋阿边个啊？ 边个、啊？ 郭兆杰坐监。 唔系嗰个嗱，呢、這个咧就唔准确嘅，佢嗰个系扣留啫。 都系要踎啦，总之 都系踎，客观上系踎嘅。但系佢 扣留咗，咪即系坐咗先。 佢嗰个名词唔系叫坐监嘅。啊！ 要俾人塌咗啦！ 啊，都系啦，可以咁讲啦吓。 咁、啊、你可以话佢冇罪嘅，咁佢都坐咗啦。 佢冇罪会释放翻嚟嘅， 咁都坐咗啦、 啊。都坐，喂，有个 Vicky 冤问边个即期、啊？ 个即期啊，你睇下十八台咯、啊。 我哋嗱有即期，有兴旺诊，又有炮仗两。是没有塑胶王的和鬼佬、啊、鬼佬禮也有，我們鬼佬禮有，不过鬼佬禮去了欧游、啊、去了欧洲、啊、 长年旅行的鬼佬， 鬼佬不是鬼佬有钱的嘛，怎同意鬼佬禮很厉害的，你也知道啦，鬼佬禮这些是不是、啊、 你都是你都常去旅行啦， 不是我去那些呢就东南亚那些落后一点，他去的是欧洲的 OK， 万几蚊一张机票不同的，这层次是、啊我哋个台系冇塑胶王， 咁我嗰啲咪地底嚟， 咪我都系啦，咁咪即系我话我哋个台系冇塑胶王嘅，暂时 你搵翻个咯， 塑胶王咪租租屋定住，你帮租租屋改个网名叫做塑胶王啊，系，都齐晒噶啦，我哋呢个山翠丝舞啊，呢啲叫万般带不走啊，翠丝。 蔡司啊，嗌佢 咩啊？ 又俾人嗌佢生蔡司啊！ 生蔡司系啊，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啊！ 佢成日俾人问佢吹唔吹？ 哦，阿方生问佢嘅， 我啲核突嘢 吓，唔系方生成日讲笑噶啦，喺个台嗰度， 性骚扰隔篱嗰个嘛。 咩最多人叫嘅英文名叫咩啊嘛？ 系咁讲系无谓嘅嘢啦。 姓罗噶，叫 Sorry。 讲自己 ，sorry 咯。